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系我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Hello， 我系新李， 喂，系啦，咁今个礼拜咧，咁啊有金刚，唔系无线嗰、那个吓，即系星星嗰只吓，咁啊唔知，但好多人睇咗入去，睇咗景甜，我唔知点解会咁嘅吓，好啦，咁啊主要讲呢、這个啦，咁啊其实其他戏就唔系科幻啦，不过不打好似都话睇咗麦当劳叔叔吓，啊。 冇错，麦当劳叔叔。 嗱，因为我哋讲少少时间啦，因为不打要赶出去有嘢做啊，咁不如翻去出去，我哋一阵先讲有咩讲啊，咁啊而家先数一榜先，好唔好啊？嗱，好， 第一名金刚骷髅岛都系。 哦，第一位金刚骷髅岛系。 系啦，咁啊都四百九啊几场 啊。哦，嗱，因为而家我睇唔系睇紧资料，咁而家系劲唔劲超前嘅，定系差唔多咧，同其他戏。 一倍到啦，老根第二位啲人气。 哦，咁好，咁第二位系几多？ 就劳根 边套？ 劳根啦、 啊。第二套啊，我系第二。 万二啊， 劳根，好。 万二到。 O、okay, K， 好，继续，继续啦。哇，我 系大创业家第三啊，但系得四廿几场嘅。 哦，咁样情况。 但系佢争好远啊，几喎已经第三位，即系跌到去千几人气咯。咁我估即系今个礼拜净系啲人睇金刚同埋劳根嘅，其实即系呢一刻啦。 好快，你快啲数，快啲数，等先慢慢讲，系冇时间。 第四系啊，黑执事剧场版啊，豪华客轮片、客船片啊， 劲嘅喂，系咪优先嘅呢度定系正常啊？黑执事， 喂唔好讲啦，唔好讲，冇时间啦，快啲数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数埋先。 系第五，星星梦旅人。 系第六。 系啦，第六，月亮喜欢蓝。 哇 ，OK， 系啊，第七啊，仲有 LEGO 啊，蝙蝠侠， 哦， 英雄传 到嘅， 因为都系顺延嘅啫，睇嚟啲嗰啲。即係嗰啲嘅純粹啊，即係都只不過有啲頭啊走咗上頂咁樣身嗰啲，係 OK， 咁繼續 活埋三十五夜啊，第八。 哦 ，OK， 係，我睇咗呢套咯，係啊，真係講啊。 好，第九 第九迷幻列車二。 哦 ，OK，OK， 都 OK， 咁第十。 係啊，第十就慢慢回家路。 哦，咩嚟？ 慢慢回家路唔係嗰套咩 ？Google 嗰套啊，我揾 印度嗰套。 係啊。 好，咁好啦，咁有冇啲係新上但係而家落咗去嘅？ 我立过真系冇呢个礼拜，何姐系咪？何姐上个礼拜有冇讲过？其实上个礼拜上咗，我睇咗啦。何姐系排十九，系啦。跟住新上咪巴不得快乐，巴不得你快乐啊！应该都好，应该上个礼拜，唔系今个礼拜嘅，系廿二嘅嗰个排。 好 咁啊，冇啊冇啊，真系冇啊。 好咁即系今日主要都系阿 King Kong 同埋麦当劳叔叔咁嘅。OK， 好啦， 冇错。 咁以上啊系观众啊，用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又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咁好啦，咁我哋开始讲下啲戏啦，哇！咁啊，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熄机。好啦，咁啊，讲边套先好啊？ 咁喂，嗱，金刚我谂即刻你哋再续住讲啦。我金刚喺即系我呢 part 仔摆最尾啦，我摆讲啲， 好 嘛？咁啊，先讲麦当劳叔叔先啦。咁啊，麦当劳叔叔你预啊，即系其实都系即系叫真 based on true story。咁啊，你知美国呢期好多真人真事改编嘢。咁啊，成套嘢文戏主导嘅。咁啊，即系又系嗰啲主要都系讲佢嗰个即系麦当劳发，你要当系法式史啦。OK。咁但系个货摆位咧，其实就摆喺。應該係即係嗰陣時啊，即係叫第一代嘅 CEO， 同埋嗰個創辦人，咁佢都好，我直接講啦，其實第一代創辦人就並不是佢創辦嘅麥當勞，佢只不過是一個賣奶式嘅商人嚟嘅啫，得唔得？不過佢就係話賣賣下賣聲都生意就好潦倒嘅啦，即係都渣。突然之間收到 order 話有間餐廳話要訂六部同一時間，咁佢以為聽錯，邊有可能啊？咁樣嗰啲普通呢啲咩街邊餐廳，一部都嫌貴啦，係咪？佢訂六部一次過仲要，咁啊於是洗過去啊睇下，點解去到發覺啲人排曬隊，咁佢嗰個概念就係一個快餐系統概念。咁嗰陣時咧，美國就唔興咁，美國興咧啲車咧擺到埋去。佢就有人有啲女 waitress 咧就會踩烏拿攞啲餐盤出嚟，個餐盤就會咧佢有嚿嘢咧撐住喺呢個掛住咗喺你嗰個車門度，咁啊伸咗出嚟，咁喺嗰度食嘅，就唔興用紙啦，咁啊都會鋸扒啊，食薯條啊，都會食漢堡包嘅，不過都會有碟啊，有汽水咁樣，咁然後就會嗰個踩烏拿嗰人出嚟收翻啲盤。咁呢個就係以往嘅運作咯，即係嗱，講緊係應該都五十年代應該係啊，即係一九五幾年咁樣美國啦 咁但係佢個概念就係話要啲人去到3秒內攞啲嘢食，咁而所有嘢係輕便嘅紙包嘅，攞咗你食你都自己返車食，咁但係呢因為要慳人手，冇人會喺個車度 serve 你，咁你要自己落車，架車擺好咗行過去排隊，但係3秒內就攞得走，咁就算好多人嚟排都可以好快買到嘢食，咁同埋啲嘢 standardize 咗，咁以往呢話啲餐廳好多都好鬼多嘢，即係好雜亂，好似鳩地茶記咁樣，咁唔係借 standard 咗某幾個餐，咁佢就即係加入咗呢個叫 standard 嘅概念咁樣，咁兼呢入面就係所有嘢都係系統化咗，每個人負責做一樣嘢，一個擠醬，一個煎扒，一個夾麵包，嗰邊就包裝，咁入面寧願入面請多啲人，但係嗰啲人呢就低技術，可以好低人工請，咁加上個包裝就要美輪美換，同埋我哋要吸引埋呢個家庭客，咁呢側邊呢有嘢玩嘅，即係當你買咗嘢側邊坐嘅時候，可能有點唱機，有飛鏢機咁樣，咁即係有好多呢啲新概念，嗰陣時計呢呢嚿嘢去定義為一個係一個歡樂的快速嘅餐飲系統，咁佢有個咁樣即係咁樣嘅，咁同埋以呢個叫做一家人要解決平地解決肚餓嘅需要呢，就揸車過嚟搵我哋啦咁樣，咁一個咁嘅 concept， 咁嗰時其實已經就知道，咁嗰個人就已經覺得好有可為啦，咁就出咗創辦人就係兩兄弟啦，咁就應該話真正創辦人就兩兄弟，咁我兩兄弟呢又講佢係好單純嘅一個好務實做餐廳嘅人，佢哋已經做呢間餐廳成功，咁佢已經都嘗試咗 franchise 嘅，即係呢個將個經營權賣俾人，咁但係呢佢就發覺試咗唔知十間，咁都係集中喺譬如我唔記得東岸定西岸，好似係東岸㗎，咁東岸嗰邊啦，咁有十間，咁但係呢就佢發覺控制唔到，咁即係 even 賣咗係種俾人，咁但係人哋又唔係好識溫啦，又或者點咁樣，咁最屘佢管理唔到，咁佢覺得自己即係唔可以搞臭自己個檔，所以停咗冇做 franchise 嘅。咁、個男主角見到咪覺得有違咯，就話喂冇理由，我應該乜，你三個人唔識幫你搞啫，咁啊幫你簽個合約就我幫你搞咁樣。咁張合約正常係都係一個分即係經營權合約。咁但係佢簽咗呢個合約咧，佢就冇自己搞間餐廳，佢調翻轉就話我幫你買呢啲專營權，幫你發曬全國，咁我幫你揾資金咁樣。咁嗰邊嗰兩個其實務實商人嚟嘅啫。咁蘇花佢有張合約管住佢嘅。咁佢開到一間咧，咁嗰兩兄弟都有錢嘅。咁蘇花佢中間又會有啲 agent 費咁樣。咁 OK 嘅一個 deal 啫嘛，冇問題。咁但係就個戲其實就好集中寫，都係寫嗰個真即係嗰個創辦人啦。其實嗰兩個真係麥當勞兄弟著物唔多嘅，得唔得？咁跟住就講嗰個人又點樣？即係你當去啲商場咁樣啦，又過去認識好多人啦，有啲 percent 技巧好高嘅，好吹嘘嘅，咁跟住又可以有咁啱又遇到嗰啲有啲銀行家又俾錢佢，跟住又會揭誇，咁跟住就先開咯，咁同埋佢都好張揚嘅，可能又搞啲幾招咁之類咁樣，咁但係緊要就係話佢最正就係佢有個拱門，佢個拱門我講過麥當勞之所以點解個 M 咧，其實就佢喺美國最早嘅鋪頭設計，佢係一個艇咁樣啦，上面有兩個 arch 嘅，即係你遇兩個拱門啦。咁、那個拱門佢又唔係砌成個 M 喎，佢係即係你當得一個 arch 嘅啫。咁前一個 arch， 後一個 arch， 咁個艇嘅白色，咁但係個 arch 即係就一定喺個艇嘅上面，而係黃色嘅。咁所以啲人認住有個 arch 就知道係麥當勞咁樣咯。咁呢個就咁呢個概念都係麥當勞兄弟諗嘅啫。咁所以基本上嗰個男主角其實冇嘢諗過嘅，佢純粹 sell brand 嘅啫。咁 sell brand 揾咗唔知 ，sell brand 揾咗唔知，咁之後發覺咧，佢自己發覺自己啲金錢現金流唔夠啊，要問銀行借錢，咁先發覺原來喺咁嘅情況下咧，佢其實賺唔到錢嘅。咁因為佢都係買經營權，咁啲錢又要俾翻阿麥當勞兄弟，咁中間又有啲嘢咁樣啦，咁佢加出去咁樣，咁總之佢覺得自己辛苦得嚟又唔夠錢，咁於是後屘又識到個奸奸地嘅，你當 banker 啦，即係又係啲玩財技嘅。咁佢話咧，佢點醒佢就話，其實咧你做麥當勞，你咁樣齋俾經營權咧，咁你冇數。咁咧你應該就話諗辦法，你做業主，你買咗笪地，你要你嘅接你經營權嘅人一定要租你笪地。咁就變咗你有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咁你佢幫你租地咪幫你供嗰笪地囉，然後你拿咗啲錢再買地，咁你應該要去做一個地嘅 owner， 咁你可以控制住你嗰個專營權者，咁佢除咗要俾專營權要訂嘢食之外，佢每個月都要俾租金，咁有乜事違反你可以踢佢走，咁嗰度做紅 咗嗰笪地先嘅價值。咁你佢唔做，第二個做，你個麥當勞都仍然係喺個個位，就唔好似而家咁樣，就人哋已經係本身係餐廳過嚟加盟，嗰間鋪又可能未必係 standardize 又唔知點咁，類似咁樣啦。咁總之有啲系統嘅改變。咁你問我佢套戲標榜就係嗰、那個。即係呢個男主角就令到麥當勞咁發揚光大嘅，得唔得？咁當然啲嗰啲招式就你問我都係啲比較踩界嘅，有啲又會成人都骨啊咁嗰類啦。咁但係就最不即係我覺得睇得我會覺得有啲揞住，就係其實最後咧，佢就男主角都覺得咁啊，而家外邊嘅人人都覺得麥當勞就係我啊。咁而當中呢，佢同阿兩兄弟開始有啲爭拗啦，包括就係其中一個 point， 咁佢都強調食物嘅質素嘅。咁但係呢發覺原來咁多間麥當勞呢，除咗地租啦人工啦，最貴就係電費。咁因為佢要做奶食，咁做奶食呢，佢每間鋪後面都有個雪櫃，咁要雪住好多雪糕嘅。咁呢佢係電費好貴驚人嘅，佢就話不如就轉咗做嗰啲叫做奶粉。咁佢又唔知有啲濃縮呢一包唔使冷藏，倒落啲水度就咁搞，咁搞完之後變咗奶色嘅。咁佢就話喂得喎，個味都好似喎，咁其實啲化學嘢喎。咁但係呢個麥當勞兄弟就話其實我一早知啦，不過我哋唔決定用，因為我得要飲奶色就一定要有奶咁，唔可以搵呢啲呃人咁樣。咁呢個有個即生意上嘅大家嘅矛盾啦。咁男主角梗係覺得喂，如果我轉咗做呢、這個，全部 cut 咗嗰啲雪櫃雪鋪，咁呢又可以大啲，二來又慳返電費，咁我咁多間分店。我借咁樣已經可以一年借會賺多一二千萬啦，未必啦個數。咁於是佢就想咯，咁有啲爭拗，咁開始發覺大家個方向唔同啦。咁二來咧中間有好多嘢都發覺佢又要請示翻個麥當勞兄弟，咁覺得煩。咁同埋嗰陣時佢已經好串噶啦，即係財大氣粗啦，亦都係開始會話，其實麥當勞都係靠我啫嘛，咁樣先去鬧翻嗰兩兄弟嘅。咁嗰兩兄弟咧其實都係一啲務實商人，咁啊變咗就覺得都好似引狼入室咁樣。咁於是開始就各自揾律師啊，咁睇下點搞。咁最後就開即係有個deal咯。咁啊男主角就要融資嘅，咁啊要買翻麥當勞個 brand。咁最後丟咗就話係375萬，因為75萬要凡呢啲咁嘅交易呢要俾税政府嘅。咁兩兄弟每人攞100萬，應該275萬，係啦係啦。咁每人攞100萬現金，另外就之後每年麥當勞嘅 1% 專利權税，佢嘅營業額。咁佢話未必營業額，佢話係個利潤，即係唔係營業額，即係個賺錢嘅 1%。咁其實你問我合理嘅。即係佢唔係話營業額一個 percent 啦，你話咁我有個專利權嘛，係咪先？咁啊照計麥當勞我啊嘛，咁佢但係又後屘搞咗一輪財技，又話到耶，若然如果寫咗落合約度咧，喺融資入面咧就有間咧大銀行又唔肯融資，咁啊成個麥當勞冇得發展，咁啊最後又唔知又求又哀，咁最後就握手咁樣就話嗱我依個我自己我一定會即係叫做叫咩道德協議。我你信我，我一定會俾你嘅。不過就唔寫落合約度咁之類。咁最後糾纏咗陣咧，最後啊兩兄弟又呢啲過去都係一啲務實商人，咁啊真係肯簽。咁最後 keep crack 咁樣就賣咗 brand 咯。咁賣咗 brand 咧，咁佢自己本身嗰間鋪咧，反而就唔可以再用麥當勞啦。咁兼 keep crack 最後咧，佢仲開埋喺隔離開埋間真嘅麥當勞啦。咁啊頂翻呢間原地鋪。咁最後兩年後就執埋嘅。咁兩兄弟啊，好凄倉咁樣。咁亦都。覺得自己是不是後悔當初的決定，不過無疑麥當勞就是全美國最受歡迎快餐集團之類。咁最後新聞片段有啲撚翻穿翻，就話男主角咧正式嚟計咧就從來冇俾過1% 俾過兩兄弟嘅。咁兩兄弟咧又後屘鬱鬱而終咁啦。咁加上有一個咧曾經又心臟病發咁樣，即係激氣咁樣，咁啊瞓咗醫院咁樣，咁但係冇嘢嘅，即係又冇死到咁樣嘅。即係大方向就係咁。咁你問我有冇睇咧？以戲論戲喎，真係正常咯。即係如果你話文戲嚟計，咁因為近期好多文戲主導片，咁啊講文戲近期最正一定係《猖狂帝國》啦，咁雖然你話咁悶嘅議題，咁但係拍得好精彩。咁第二就可能係《完美方程》啦，因為即係西班牙意大利嗰套，即係坐喺個飯廳度食飯咁樣啊，幾個人勾心鬥角講個電話嗰套。咁你話呢套就即係似啲即係你當個人傳奇咁咯。咁但係如果你拍落個人傳奇咧，我會覺得譬如之前嗰套。喬布斯傳啊，正好多喎。即係如果你話計，咁啊，呢套就佢其實你話我佢刻畫嗰個男主角嗰個本身個人嘅性格啊，即係佢後屘又 check 咗人哋其中一個分行個老婆啊， 即係講佢都係發達就拋妻棄子啊，佢冇仔嘅不過，即係就話同個老婆媽咁好冷淡噶啦嗰陣時已經，即係後屘離婚，咁啊舐咗人哋個老婆啦。咁係唯一呢度叫有少少刻畫佢人格咯，但係整體我又唔係好立體嘅啫，佢個刻畫啦。咁同埋佢今次個擺位係好明顯，淨係講個男主角。咁我兩兄弟其實緊要嘛呢件事，同埋我會認真。如果喺我哋香港，即係叫中國人做生意，咁創辦應該係兩兄弟咯。咁嗰個只不過係第二任咯，咁佢唔可以叫自己做創辦咯，佢應該叫 CEO 即係執行總監或者你而家嘅大股東啊，或者之類咁樣。咁但係總裁啊之類咯，咁但係你唔可以叫自己做 founder 啊嘛。咁但係佢係當自己 founder， 亦都去同人講話麥當勞係佢嘅。咁又話係好多嘢係去諗嘅。咁呢樣嘢係真係食咗人哋嘅。咁三來嘅，因為佢冇俾1% 嘅税俾人啦，即係冇衍生合約啦。咁後屘好似都有大官司嘅，但係個 point 又話我大把錢咁打你嗰間路邊餐廳，我打我啲手皮啊咁之類咁啊，兇佢哋咁樣之類咁樣。咁跟住仲有就係入邊其實就你問我佢啲劇情上嘅推進其實就慢嘅，即係唔緊張嘅。咁亦都冇話，其實我又唔覺個男主角有 wish 嘅。即係意思佢雖然佢咁樣吞啦，咁佢即係人食咗人哋間公司，咁但係成個過程我覺得佢都幾順風順水，只不過中間有個位又話冇資金，但係冇資金冇鬼識咗個條友講兩句話買地咁啊有錢買地㗎啦，屌佢都冇講佢點樣揾第一筆錢買地嘅，咁喂其實你問我屌鬼唔知做專利權我有套咩係咪先？咁你有先得咁啊屌咩間鋪？如果你話香港而家你億幾，你專利權你一個收幾十萬啫嘛，你點可能你揾無厘頭有 idea 咁你就可以揾咗一億買套嘅？冇可能嘅。咁你預咁你幾十萬點可能儲到變幾千萬？跟住然後慢慢買，你當幾多期？系啦，咁你即系个过程你都好粗嘅， 唔系，其实咁上面咧就真事嚟嘅。佢嗰 part 咧，就佢就冇去多讲噶啦，因为其实系真事嚟嘅。 明白， 即系佢嗰个才技 咁应该有人帮啦，系咪有人融资啦？应该 唔系，咁其实嗰条友嗰个教佢路嗰条友，其实喺银行撞到嘅啫嘛。嗰条友后屘系做咗麦当劳个。我唔記得佢就係做咗 CEO 啊，定係做咗 財務總監啊？但係後屘炒大鑊㗎，因為後屘呢套戲都有講，話佢後屘炒大鑊就唔知就離開咗麥當勞，從此再講麥當勞。 字幕寫嘅啫嗰啲。咁佢呢度咧，佢就省略咗到底佢嗰度點樣去呈現。咁但係咧，嗰樣嘢你可以自己去查翻，即係套戲佢唔喺嗰度落墨啫，只不過咁佢純粹咧就喺佢前邊嗰段，即係講佢點樣由一個好兜踎嘅。佢唔係賣奶昔啊，佢賣奶昔機啊， 係賣奶昔機啱啱啱。 咁其實係銷售唔到嘅，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成功嘅一個 not even 一個成功嘅 sales 嚟嘅 ，OK 嚇。即係你唔好以為佢係哇咁呢個人咩好勁啊咩 top sales no， 根本佢連做 sales 都係即係唔可以叫成功。咁佢老婆咧都係唔好睇得起佢嚇。咁其實佢係按咗自己間屋咧，偷偷地按咗自己間屋咧，咁去做呢個咩生意。咁佢老婆就鬧曬，即係同佢老婆就唔妥嘅，即係佢老婆即係後屘知道咗咧，就話：哇，你咁樣我哋咪分分鐘連屋都冇得住。咁佢老婆係完全唔支持佢喺呢方面，佢叫你老老實實咁樣去做你個 sales 好過啦咁。咁所以咧，佢點解會抌低咗佢呢個老婆咧？係佢裏邊其實有解釋嘅 ，OK 嚇，因為呢個老婆其實唔可以同佢共到患難嘅。 嗯。 咁反而咧，嗰個另 外 嗰個， 另外嗰邊嗰個好幫到佢噶嘛， 另外嗰邊嗰個其實係 另外嗰邊 個女仔 有， 係 啦，個女嗰個人 嗰個係你其中一間店嘅 manager。咁其實嗰個奶粉奶色咧係佢揾翻嚟嘅 ，OK？ 但 係佢調翻轉咧，就喺佢事業上咧，呢個女人翻嚟幫到佢。咁佢唔係冇講嘅 ，OK？ 咁同埋咧呢套戲咧好睇嘅地方咧，其實就係佢講緊一個生意上咧，其實你係冇道德嘅。即係你唔可以用道德去諗生意，即係佢咁講啦 ，OK？ 即係生意係一場仗嚟嘅，佢有講嘅，係只有贏同輸嘅。即係如果你講道德咧，係冇意義嘅。佢呢套戲佢有咁講，佢咁講咯。 有。 佢其實翻翻轉頭，佢最尾咧，其實佢成日唔知做咩，要對住鏡頭講。原來佢係對住塊鏡嗰度講嘅。其實你到最尾，其實佢心敲咧，佢係有即係有愧疚嘅對呢件事。只不過咧，佢成日講冇啊，我冇錯啊，咁樣咯。即係夜晚阿迷啊，大塊田咁樣嘛，即係我殺人都啱嘅，咁樣啊。其實佢自己知道自己唔啱嘅。咁其實佢呢套戲咧係用一種比較內斂嘅方法咧去講呢一個人。咁即係呢一套戲咧，佢係喺而家已經 即係你咩全球化都其實大家知道其實係咩回事啊？大企業嘅係咁連鎖經營係咩回事？呢、這個時候再講翻呢件事咧，我哋係用呢一個時代嘅觀點去睇翻轉頭。咁而家大家就反而咧會覺得咧小店啊，一啲即係好有心經營嘅小店啊，即係佢可能佢哦，我生產好少嘅啫，我每日淨係做一百碗面或者我做一個好細嘅量嘅客，咁可能我得幾張台仔。咁我唔志在做大佢，其實冇問題喎。點解你要逼我做大佢咧？嗱，而家我哋呢個時候睇翻場，你就會認同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嗰、那個時代仲係一個好工業啊，好即係其實都係工廠係大曬噶嘛。即係而家突然間興翻手作啊，係咪？連啤酒都要啊，手工啤酒。咁以前就係嗰個時代就唔係，就興即係哇，將啲嘢不斷去企業化。咁但係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套戲你可以話喺我哋呢個時代去睇翻嗰個時代轉頭嘅一個反思嚟。咁所以佢其實套戲咧就冇自己定一個對錯嘅，當佢咁你睇完你自己諗。咁我所以我係欣賞呢套戲嘅，佢就唔同咧一般嗰啲自傳，因為咧佢直情冇幫呢個人講過一句好話。你睇呢套戲，因為呢個主角係邊個就係 Michael Keaton。Michael Keaton 而家專做啲契弟啊、撲街啊、asshole 嘅。 系啊，嗱，佢演契弟呢套我都真系演得好啊，我都系觉得成套戏我都拍到佢系，即系我会觉得佢契弟咯。不过可能我唔知啊，有人觉得佢 飞鸟侠好劲，咁又当年我都欣赏。 知啊，我觉得佢好契弟嘅，系啦，呢套戏佢嘅演绎啊，冇错。 即系我欣赏飞鸟侠，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套戏咧，佢做得系更好嘅。 系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系蝙蝠侠啦，亦都曾经咁其实。佢今次做一個， 記得第一代蝙蝠俠係嘛？ 即係其實佢唔根本佢亦都唔係有頭腦，甚至我哋成日以為咧，咁你咁講，咁呢個人好有頭腦。呢度話俾你聽，原來佢連頭腦都冇乜嘅。佢即係好多時咧，佢有啲人幫到佢，好似個女人又幫到佢啦。咁佢去銀行，另外一個銀行咧係同個銀行講數，就話叫佢唔好 call 窿，因為我一定過多個月俾錢，但其實佢完全冇辦法俾到錢嘅。咁但就係俾佢咁樣咧，咁啱就喺隔離台咧，就撞到呢一個咁嘅，即係咁嘅 accountant 嚟嘅，應該。咁呢個人就教佢路。哇！呢個人其實咧，呢個主角咧真係行運行到腳趾尾，即係佢不斷遇到貴人，去幫到佢。咁又或者咁講，其實佢係流鼻，即係其實佢冇用嘅，佢唔叻嘅。咁但係佢做到支旗，而佢可以唔知點解咧，又吸引到好多能人異士啊，去幫佢。咁你一個即係佢講到呢一場係一場。所以生意戰爭其實都冇錯，的確係咁，即係要有軍師係咪？好多呢啲人，咁你可以睇一套戲嘅時候，呢套戲佢咁樣去將呢樣嘢表達一次咧，咁我又覺得係，我又冇睇過一套咁嘅戲咯，最少，咁呢個同你一般嗰啲自傳係唔一樣嘅。是好 唔係，我覺得佢個取向就即係啱嘅。你話個人傳奇，你有時係表揚一樣嘢。即係譬如講啦，全部啲嘢咁樣咁合理啦。咁呢套係有啲你自己諗啦，咁樣有啲咁嘅感覺喎。即係 個人傳奇咧，你唔會寫衰佢嘅。 係。 即係就係呢套嘢好特別就係咧，你一路睇過咧，原來係撲街嚟嘅。所以我唔覺得其實呢個人係佢呢個人嘅自傳嚟。其實佢係講緊呢件事多啲咯。喺件事件多啲， 正常係會讚好佢嘅美化啊嘛，多數。但如果係自傳， 我真係唔覺得呢套係自傳嚟嘅，因為佢其實亦都冇講第啲人，不過當然佢係擺喺阿 Michael Keaton 身上多啲，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講件事多啲，唔係講個人。咁我就覺得呢套戲好適合即係大家去都睇下，因為大家食麥當勞應該食唔少嘅，老實講，即係 係啊，原來食緊唔係麥當勞兄弟。 你食緊麥當勞兄弟 咁樣，幾棍嘅。 唔係啊，你食咗麥當勞兄弟落肚啊！ 咪諗下咯，但係我調翻轉喎，係我自己又覺得就即係睇你睇咩啦。若然你話你話想睇即係一個係咯，即係你話想知道麥當勞點樣發跡咁樣，咁你會清楚明白嘅，即係個真相 係。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我就話最驚就你睇完你唔知嗰人係契弟，你會覺得嗰人係哦咁咪做得好咯，做生意應該咁做嘅。咁我係覺得呢樣唔得啫。 唔係佢就係冇定奪㗎，佢對佢正嘅正在。 你因為你嗰個諗我究竟係點樣做啊？係啊。 即係佢就係冇用道德判斷先好睇啊！佢冇話將佢變成咗聖人，定係佢係一個撲街？即係佢又冇話俾你聽，佢有一個絕對話佢係撲街。即係你睇完咧，你自己去判斷。嗱，我就覺得呢套戲好嘢嘅地方就喺呢度。係，我好推薦大家睇嘅呢套戲。 好啊。 咁首先我講嗰啲， 喂，咁啊，差唔多。 有時間再。 好啊。喂，咁啊，俘虜賭前我快講啦。我話睇埋呢個嗰套韓國片啊，活埋35天。 嚇！ 我其實會比較特另類嘅。 咁因為咧，佢係講話個人揸車落咗去個隧道，個隧道就咁冧咗啦。咁佢又冇講係咪地震嘅，後屘先揭原來佢係想透呢個災難片咧，就講就係豆腐渣工程。咁二來咧，套戲表面就好似一套普通災難片啦，其實佢入邊咧係暗串緊韓國政府同埋串傳媒。即係佢入面好多位啊，串啲傳媒，為咗影相啊，不擇手段啊，又串嗰啲官員呢，出到嚟仲要嘩唔俾佢上急救車住就排隊喺度影相啊，影完相先俾佢行啊，跟住最後咪嗰、那個你永遠去俾人搵咗三日啦嘛，出到嚟梗係有人舉支咪埋佢，你想講佢咩說話？咁佢好虛弱㗎嘛，佢講咗俾嗰個第二男主角嗰、那個救援嗰個人聽，咁佢知唔知講咩就話走開啦，撲街咁樣。咁跟住爆笑咁，即係嗱，佢有啲攞啲輕鬆嘅。嘅元素同埋諷刺嘅元素擠落咗爛片，咁呢份個第二男主角係個救援嗰隊，佢都會有啲蝦碌嘢，即係啲一開頭話轉錯窿啊，又會表面就話我一定會救你，但係又會整死咗啲面啊咁之類，即係會有少少呢啲咁樣嘢。咁我覺得撞得幾另類嘅，即係佢唔係一般普通好正經嘅災難片。咁但係當然佢個救援同埋佢描述嗰三日喺入邊好慘啊，佢嘅屌你冇嘢食啊，冇水飲嗰個點樣揾啊？後屘又發覺原來仲有個人嘅，不過個人咧死咗啦，死剩有隻狗。咁後屘又抄到有啲少少水源，咁後屘又飲尿，咁最後結瓜咁樣都諗住死啦。咁真係就要炸啦。咁點知佢就開響案咁啊？啲案咧咁啊個男另外嗰個救援隊隊長男主角就聽到，咁啊勒停咗個炸彈，咁最後真係三日先轉到落下邊就救到佢啦。其實咁嘅啫，就中間冇乜驚險為嘅，唯就讀就話描述到佢執寫緊韓國政府嗰啲迂腐咯，即係點樣啊？又要批好多巡先決定咗個拯救方案啊，到救嗰下啦，又要舐嘢啊，舐傳媒舐成，咁面對記者係有心機咯，到實際救援就話得啦，你做搞掂佢得噶啦。咁即係有呢啲好反諷嘅嘢，咁撞得幾棍咯，係啦。咁但係就真係都幾悶嘅，因為佢真係成日影出面救援啦，少少。咁但係救援佢唔影個過程啊，主要都係影佢點樣面對傳媒啊、串政府啲嘢。咁跟住就影翻入邊又嗰個點樣掙扎求存。咁啊聽收音機同埋打電話咯。咁但係個電話佢得一夜啫，冇電噶啦。咁佢每十二點鐘先打少少電話。咁叫掌握個救援情況，咁就係咁樣拍咗三即係叫做入面嘅三五日就係咁過，咁所以係幾悶嘅，不過就幾有特別嘅災難片，係咁就依套啦，換埋三五天咁樣，冇錯。好咁啊，喂，咁啊金剛喎，係嘛？ 係啦係啦， 咁啊金剛 不打 係冇錯，咁啊金剛就我啊其實我覺得正嘅，咁但我正咧，我又個人覺得我個人一個人嘅。其實我對於上一套即係傳奇影畫嗰套啊，即係唔係真哥斯拉，又唔係想當年食翼嗰套哥斯拉，係即係叫做哥斯拉嗰套嚇、啊，即係最後會擘大個口一棍打三隻怪獸嗰套，擘大個口灌死咗其中一隻怪獸嗰套咧，其實我覺得正嘅，但我唔知道原來好多網民屌嗰套喎，即係話唔正。咁嗱，我啊覺得咧兩套就呢套金剛骷髏島同嗰套哥斯拉差唔多，即係都係叫合格有餘，我就呢特別。比哥斯拉高少少嘅，即係呢個就好個人評價啫，係啦個人嘢。咁咧嗱，第一我接受到怪獸片嘅，即係整個烏女怪獸物要大隻咯，係咪先？所以我接受到金剛咁大隻嘅，得唔得？咁有啲人又話喂，你金剛邊有可能咁恐怖啊？咁成座山咁高？因為呢集咧，我計過比例咧，嗱揸起隻手，條女就喺佢大概掌紋咁上下啦，咁佢。有個 shot 就企喺個懸崖摸住啊金剛個鼻，咁你預個位都係鼻去到個口，咁即係我估個金剛都廿層樓高，即係如果阿彎計啊，如果而家呢一刻睇係啦，咁係咪即係無疑喺金剛嚟計最大隻？我唔知啊，即刻你哋啲高手可以講下，以前啲金剛係咪咁大隻？咁大隻就即係叫大怪獸打咧，個情況咪似好似即係罕見太平洋啊，或者你之前嗰套哥斯拉啊咁咯，即係我覺得就冇即係佢其實即係。即係睇佢點拍咯，咁呢啲特技我中意呢啲嘅，即係哇大規模破壞咁樣呢啲棍嘢，咁呢套我覺得以怪獸打怪獸嚟計 OK 啊，即係合格有餘咯，係咯係咯，咁又咁佢又唔係淨係金剛啦，你知咁佢入到好多怪獸啦，咁又有嗰只有隻我覺得都幾似浩鐵啊，係嘛，係咪浩鐵啊？ 浩 餐啊？ 滔鐵 啊？我成日唔識讀你個字噶嘛，叫咩？滔鐵， 滔鐵 係嘛？係啊係啦，咁啊，但係又冇兩隻腳，仲慘。其实佢都唔违反生物原理喎，边有屌色嘢冇咗个后脚，得两只前脚加条尾，佢又行到喎。 真系怪兽。 咁啊，类似啊咁样。 係啦，怪獸咁樣，咁啊 fit 來 fit 去咁樣，咁啊原來好多隻嘅，咁啊開頭見嗰啲都係細嘢，但係細咧都屌諗起貨櫃車咁大啦咁樣，咁啊後屘有隻大嘢就屌諗起同個金剛差唔撚多啦，即係都講緊二三十層樓高，咁啊兩大獸王啊打咁樣啦，咁佢其實好強調就話金剛第一就話喺嗰個生物系統入邊，即係佢又話。其實就不嬲地心入面就有另一個世界，就係、是、絕大怪獸地表咧先俾人類住，咁但係實情咧地球就應該係啲怪獸生態系統，咁所以咧就有一個位咧就地心同地表接合嘅通道，咁相信就係呢個島啦，呢個骷髏島。咁呢個骷髏島點解咁耐被人發現咧？就因為啊長期有風暴啊圍住佢，咁同埋 keep 啦，咁係偶然有衛星先影到佢咁先知嘅啫咁樣。咁好特別嘅個生態系統入邊，咁佢有感覺啦。咁同埋點解話發現唔到就有解釋，因為佢而家。套戲個背景就其實係越戰嘅，即係七幾年嘅啫。咁啲科技都好撚粗嘅，即係啲機關槍都仲係大大舊啲咁樣，即係嗰啲探測器都仲係一碌嘢咁喺度照啊、聲納啊咁樣，即係比較科技唔係現代嘅。咁佢就咁解咯。咁跟住就話啊，金剛咧，原來其實維持個生態系統，若然咧死咗金剛咧，屌咁樣嗰啲蜥蜴仔咧會躝曬出嚟，咁啊類似又好危險咁樣，咁啊跟住咁啊即係咁嘅大方向啦。咁當然一開波啊，哥佢又話要勘察啊，炸啊，即係佢又話勘察要炸咁啦，係啊，係啊，炸 Q 啊，金剛幾 咁啊？你對套戲有時間，唔好講古仔啊，你唔好時間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唔係我又唔係咩，我諗住我偷到啲時間，又答一答二都得嘅。咁啊，跟住就啊，類似啦，跟住係啦，咁啊，你我覺得中間即係特技打我都 OK 咯，即係意思譬如金剛打蜥蜴仔啦，即係最後 ending 嗰場。咁啊，跟住就之前就有其實有13架飛機我特登數，咁我已經過啦。咁啊，你炸人哋屋企啊嘛，屌人哋金剛梗係開你波係咪先？咁我過去哇，啱棵樹啊劈落個直升機度，跟住咧，咁佢都有啲鏡頭幾棍嘅，即係唔係下歪索啊？有啲 POV 影翻落去直升機入邊。由嗰個玻璃窗望出去咁樣，咁中環交錯住，金剛又打咁，跟住嗰啲人梗係揾導彈射 Q 啊，即係唔係導彈咯，全部導彈啫，嗰啲機關炮啊，又咁樣打佢，咁有啲空戰場面啊，咁最後啊，梗係金剛13架飛機搞掂曬啊，咁嗰啲人啊落咗地，咁然後就分咗幾邊咁啊，唔同搜索咯，咁之後又遇到啲怪獸咁樣，咁我覺得怪獸嘅量又有八爪魚。又有大水牛，又有個竹枝蜘蛛，咁跟住又有個又竹枝蟲，咁啊跟住係咯，佢即係佢都擺得靚嘅啲位置，即係喺戲嘅角度，咁隔幾耐有少少文氣就遇咗第二啲怪獸，咁跟住有少少歷險，跟住同埋金剛你明佢一一樣樣出現㗎嘛，屌咁唔可以屌同金剛 friend 咗一組，咁所以咧佢一啲定樣某啲位咧，佢就會描述下夜晚，因為又見到金剛嗰邊嗰個飲水，又見到金剛打八爪魚。即係後屘又見到金剛，原來過嚟救佢，守住喺嗰個部落嘅門口。咁到最後 ending 啦，喂唔夠抄，噼哩啪啦咁樣，跟住金剛又出現。咁、那個金剛個出嘅成分都係計個數嘅，好平均咁樣嘅。最屘佢其實你問我套戲嘅，真係個主角又唔算係金剛，即係呢套戲嚟㗎。即係我覺得咧，佢靚又佢金剛存在感強嘅，但係其實套戲個主軸係真係個即係嗰啲人係講人嘅，其實即係似係。一對人嘅探險故事，不過就今次個大佬係金剛咁解，咁唔係以金剛做個主軸去講個故事嘅，咁所以個主角應該係都唔係幾甜冇錯，即係個女主角咯，即係 Captain Marvel 啦，未來嘅，咁同埋阿洛基啦嚇，咁即係我覺得個主軸同埋就係嗰個阿 長 啊， 阿 Sam Jackson 嗰個， 係啦，嗰個係啦，嗰個。咁即係佢講，但係佢擺得靚嘅，咁變咗你個存在感，你都係金剛好強嘅。咁係咯，咁怪獸打得靚啦。咁三來，我覺得佢唔係開心就佢冇景甜擺得咁重啦，因為我都擔心。咁你知其實傳奇影畫嘛？其實傳奇影畫而家成嚿全資擁有係萬達噶嘛。咁同埋萬達買埋美國 AMC 院線咯。咁其實就即係好有野心嚇、啊，即係中國係。將中國電影放出去咧，其實就即係唔係話成好似長城咁拍中國嘢，其實佢真係想點嚟買撚咗你美國公司拍中資即係中國片。咁其實呢個情況同 Sony 一樣 ，Sony 當年鯨吞哥倫比亞，咁其實都而家都運作咁耐，你好多戲其實背後中資日資嘅，係啊。咁當然你話日本啊，梗係冇中國咁交啊，拍啲嘢。咁但係其實而家就係咁萬達，咁加上另一個投資方就係騰訊。咁其實呢套嘢已經係100%美國佬冇俾錢，即係意思係全中資電影。咁係調翻轉係中資揾俾錢揾荷里活拍咯， 咁當年你揾得萬達就一定要屌擠啊警潔入去啦。咁我就好撚驚，喂，會唔會你咁粗，好似即係合拍片咁樣？即係而家其實簡單嚟嘅，咪即係好似中美合拍啫嘛。不過就佢唔係有個 SIPA 管住咁解。咁但係你條污，你都可能係喂。我哋 SIPA 就係話一定要有三分之一演員要一比一噶嘛，即係男主角係香港人，又女主角要國內人，咁會唔會去喂呢度係要限景甜一定要變女主角，第二又要限一定要有啲情節同中國有關，咁會唔會將個金剛屌你搞佢以前又喺中國出現咁樣，咁有好撚柒教噶嘛，你咁樣教法，咁我好驚咧，喂屌你有景甜咁樣長城咁，咁啊景甜真係用個景甜去做記者，金剛冧景甜啊仆街！玩咪好撚彩咧！呢套戲又 OK 喎，即係景甜會出現咧，就自然撚傳就可有可無。即係咧，你基本上你冇景甜都得嘅套戲，咁啊變咗真係一一樣樣戲側邊好嘥嘅啫。佢嗰個角色，咁啊叫做恰如其分咯。你問我就即係起碼都唔會破壞咗套戲咯。咁又唔會刻意講佢太多嘢，又冇乜描述佢背景咁之類。咁當然最後 ending 咁啊，原來發覺佢個作用係好緊要嘅，即係佢都係。有少少無間道嘅嗰啲感覺啦嚇，咁啊，但係就起碼就唔會搞串套戲咯，咁而又咩？咁你問洛基就適如其分啦，不過我慣咗洛基奸咯，所以我覺得洛基會一個人走啲嘅，即係喺呢個 situation 啊，係會一個人自己走啊，咁最後又 keep 啦咁樣，即係唔會係真心做英雄嘅。咁但係呢套就變咗真係一個正常嘅。嘅男主角咁樣，咁我又覺得好似失色咗少少，即係如果你話扭去少少，背後有個秘密任務咁樣，有啲少少無間道底，可能就會開心啲咯，係啦，就係咁啊。咁同埋最尾嗰場打都幾棍啦，即係佢唔係純粹打一隻怪獸咯，佢後屘又撞咗啲船度，咁最後揦咗佢嗰個即係嗰啲爛船嗰個螺旋槳啊，屌佢變緊咗手裏劍咁，一嘢扮實佢，跟住唔係血滴子嘅啫。哎呀，我記得嗰個幾棍咯，咁啊，即係我整體我覺得正嘅，即係我就覺得都咁。點解我會覺得哥斯拉好少少？因為我覺得上集哥斯拉一來會。打幾隻怪大怪，即係大怪獸打大怪獸嚟計，個 number of 場口大啲。咁二來，我覺得上集哥斯拉，我調翻轉，我覺得佢一開頭識觀眾，一開頭講嗰隻原來唔係哥斯拉咧，我覺得係有少少想試新嘢，即係喺個劇本上想叫做啊扭一扭。咁當然有人話覺得喂咁好悶啊，或者鬆咗咁之類。咁但係我覺得叫啊新嘗試咁咯。咁但係蘇花，我覺得哥斯拉好過金剛，但係兩個差唔多，即係你俾個評分啊，即係接近嘅啫。其實大家都叫合格有餘咁樣。咁而又我就期待呢個怪獸宇宙嘅，即係你問我嚇、啊，即係你見 Chia 最後咁又話有三頭狼，又有嗰個叫咩？好似只飛蛾，其實叫咩名？ 莫斯拉。 係嘛？莫斯拉係啊，咁跟住咁樣，咁跟住似好似金剛打哥斯拉咁樣，咁啊，即係我就覺得咁樣標一個咁樣叫咩怪獸宇宙觀，咁我覺得幾聰明，我就會入場咯。即係我真係中意睇大怪獸打，咁呢個就咁、是。但係最後就帶出套戲，其實你問我都係腦殘爆谷㗎啦。不過就其實佢有少少 soft sell 緊，即係少少啦。你問我又唔深。其實佢係串緊美國佬，自己製造敵人嘅，即係因為佢擺落去二戰啦，同埋越戰背景，咁亦都講到好似即係越戰咁，其實屌你自己搞到個處境係咁，咁就好似其實屌你炸鳩金剛打你咯，咁二來做咩咯？即係有啲反戰啦，二來亦都係串緊美國個方式，往往就你撩人打先，或者你安人哋邪惡罪名咁樣，我覺得有啲自嘲緊美國嘅。咁呢樣 啦，就其實嗰度係 第一個， 嗰度其實係咩嘛？現代啟示錄嚟噶， 係啦，係啊，喂，呢個好新啊，呢、這個 point， 好多人都唔知道，啲人就想講成日講話，話侏羅紀公園，屌侏羅紀公園變金剛版咯咁樣，但係我覺得真係似現代啟示錄，其實個套路。 即係其實呢套戲咧，就唔係金剛嚟嘅。其實呢套 係啊，好配啊，金剛係。 其實呢套戲咧，最配角嗰個咧，大家以為最配角仲唔係景甜？即係景甜咪最配，唔好。最配角嗰係金剛， 係咯，我覺得係。 咁其實呢 個係啊，其實係，所以話係，即係個劇本上佢其實就咩嘛，佢只不過出現啫嘛，係喺個劇情上面冇幫助啊嘛，其實。 其實呢套戲個結構咧，基本上咧係將現代啟示錄嗰啲友仔就去咗神秘島旅行嘅一個故事。 係 係。 其實咧，阿 Stephen 咧就係馬龍白蘭度。 係。 其實啊，呢個啊 Loki 咧。其實就是那個去捉馬龍白蘭度，即、就是他想那個人嚟嘅。即其實你會看到他有很多嘢對應嘅。 咁佢啲直升機啦，又中意播歌啦。其實你嗰度原來睇到就係中意播嗰隻女武神啊嘛。佢呢度當陣 佢冇播翻女武神， 佢冇播嗰隻啊，佢入呢度播第二啲歌啊，即係佢都有喎。你有冇留意佢有個喇叭喺度播嘢？ 係啊，有。 咁佢咧亦都有呢隻整嗰隻船呢樣嘢嘅，即係其實咧呢、這個呢啲元素全部有翻曬。咁係爭在呢其實馬龍白人道一個點樣嘅角色嚟嘅呢當時。其實佢係一個其實佢好勁喎，佢其實係懟低咗啲即係佢任務俾佢嘅嘢。咁但係嗰時美國就唔知點樣誤會咗佢係即係變咗係壞人。咁你壞人去追殺嘅。咁佢就喺個森林裏面呢，佢就變成咗一個俾啲土人崇拜嘅神啦。 係冇錯。 其實呢度都有喎，但係呢度呢佢就變咗係隻 King Kong 嘅呢樣嘢啦。咁你覺得個 Samuel Jackson 呢其實就好似係懟低嘅金剛，佢就係神咁嘅。即係當然啦，佢呢套戲裏面佢有另一層嘅，就係話因為佢一越戰到佢哋唔認輸㗎嘛，佢成日話我哋冇輸㗎嘛。 係啦，即係點個驗電係啦，我哋冇打輸咁 樣。咁佢好似就要喺呢一個島度呢再去搵新嘅敵人，你講得啱。咁佢就係要呢度就可以搵到就係金剛。所以佢成日藉口呢又話去救人嘅成員全部都 bullshit 嘅。即係就算已經知道哎呀佢話要救嗰、那個邊個搵嗰個死咗啦，咁俾都 哎 有條佢嗰個 dog tag 喺度死咗，我哋走啦。話唔得，我哋都繼續要打呢、這個 King Kong。咁佢根本就黐咗。 其實想覆桌，想立架餐覆桌 佢係可以你可以 parallel 同呢個嘅現代啟示錄去對比嘅，其實呢套。咁其實佢係只係咁多啲，現代啟示錄去咗神秘島，神秘島就另一套啦，咁其實係一個好舊嘅一個古仔啦。咁但係早幾年啦 ，Rock 都拍過一套㗎嘛，係 啊， 咁佢最後 好似咩地心歷險記二嘛，係嘛？ 係啊，冇錯， 係咪呢個第一套？ 係類似咯， 佢呢套係神秘島啦。咁所以佢係揾到嗰隻鸚鵡攞號走㗎嘛。咁你亦都可以當佢而家替嗰隻船嘅鸚鵡攞號，即係其實佢有啲嘢咧係兩個古仔重疊咗嘅嘢嚟嘅。咁亦都揾到一個即係喺裏面住咗幾十年、流落咗幾十年嘅人啊嘛。咁呢啲全部呢啲元素都有。咁所以呢度其實係乜嘢？就係現代啟示錄加神秘島。其實反而金剛咧係外加類嘅嘢嚟嘅，鑑眼外加類。 佢唔係金剛都得㗎，我哋嘢 冇錯啦，冇錯啦，佢打第啲嘢都得，打第啲土人，打第啲越共都冇所謂嘅。其實係啊， 或者果斯拉都得。 其實因為這一套戲呢個真正目的呢就要幫這個怪獸系列呢開展成個系列。上一次哥斯拉是未開展的，因為當時未有這個諗法的。即是只是開新哥斯拉啫，但他沒有諗住開成個怪獸，即是叫怪獸宇宙嘛。咁當然現在啲人稱呼這個做景田宇宙啦，因為每一套都是景田的反而。 邊有景田宇宙的你話。 不是真的，因為你每一套竟然串連的景田，即是幾犀唔犀利。 是啊， 嚟緊下一套係咩呀？係就係呢、這個 由長城開始呀、啊。 冇錯啦，長城嘅第一套呢套係長城二呀、啊、你可以睇其實係。咁、 啊、 再下一套 長城 三，長城三係咩？就係呢個 Pacific Rim 嘅續集。又有景田喎、 啊。 所有打怪獸都有佢份。咁、啊、我甚至乎懷疑呢，其實大家有冇懷疑過嗰呢隻 King Kong 係由人變身而成嘅呢？有冇諗過呢？即係既然佢參考咗咁嘅日本特攝片啦，今次你知唔知佢參考咗好多嘅，佢搞咩嗱好多。一陣我先慢慢解釋點解。你有冇諗過其實係阿景田個黑鬼合體變嘅呢？當然呢個係我講笑嘅，但係你可以咁諗下，有機會呀、啊、大佬。即係當佢出現呢，佢哋就唔見咗呀。冇事。 唔係佢用佢力量召佢出嚟。 唔係咁你阿超人 A 史咪一對男女變出嚟㗎嘛。咁因為佢可能黑咗少少所以變咗金剛啦。有個黑鬼㗎嘛，大家唔好記得。咁同埋可能有個黑鬼加個唐人妹，喂佢啲 DNA 爭太遠啦。咁咪唯有就搵到嗰啲遠祖搵到邊個，搵到 Lucy 先有共通點，唯有變星星啦，係咪先。冇計。係。呢個都係我亂吹嘅啫。咁但係你咁諗下又無不可喎，係咪。咁點知啫，或者又唔係，或者唔係佢哋變身、啊、可能金剛離開咗個島就會還原成為人，係邊個呢？就係呢個超級殺人。嗰個島可能有特殊嘅磁場啊，令佢可以維持住呢個大猩猩嘅狀態。其實可以射波啊，那個口波今次啲敵人太弱，所以冇需要做呢一招啊。打哥斯拉嗰集可能射波啊， 係鬥射啊，兩個出波。 係啊，所以我都話啦，屌佢如果佢要砌落去咧，你怪獸界隻宇宙觀啦，金剛削少少。因為金剛打來打去屌拳頭膠啊嘛，有冇計啊？即係 買下啲嘢，佢著甲咪得咯，下次整好。 呢排火箭炮、机关枪，跟住 要 拿埋双截棍咁啊！ 你金刚起码都打，即系唔好话打添啊！你起码整石俾佢大佬。你因为屌佢连佢而家好似即系呢度真系讲到好绝地，讲到话灭绝咗，得佢一只喎。屌你边有生物得只嘅啫？唔知无性繁殖咩？咁啊俾条女都得唔得？屌啦，惨啊！佢一个好捻孤独咯。 嗱，咁佢依家咧其实已经开始， 86年嗰套有条女啊，佢生埋仔啊，谂起。啲旧版咯， 好似系啊，旧嗰套有金刚三噶嘛，记得后屘个又金又生咗个仔噶嘛，系啊， 生 个仔都一层楼高噶嘛，好似系啊，类似我记得。 你想新啲改咩？ 快新啲。 冇，我话佢今次金刚都开始用武器啊嘛，咁 嗰啲系啊系啊， 再用更多武器。 但合理噶，你要记住，即系人类同猿猴其中一个即系点样系叫做生物之长咧？就因为我哋嘅手指公同埋呢个另外四只手指合得埋。我哋可以拿物件呢樣嘢，屌你讀生物咧 ，shut level 成日問，所以佢要突出我哋識得拿嘢係啲即係人類嘅進步嘅其中一個根基嚟嘅咁樣啫咁咯。係， 嗯， 咁啊冇啊，咁我覺得啊幾棍咯，同埋唔知啊，即係今套你覺得個擺位佢唔拘泥於阿金剛一定有條愛情線，我覺得咪 OK 咯。即係我覺得屌你，如果呢套你搞條。又講佢話鍾意咗個記者好撚麻煩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同埋屌你大家都理解鍾意呢啲即係當年經典又即係嗰種感覺，又唔同你而家係爆谷片拍法嘛。你 咁佢唔同呢套，好明顯唔係我路線啊嘛。 係咯，咁所以佢唔加咪好咯。即係如果你話喂有佢嚟都要加，咁嗰邊就搞到不倫不類，咁又要硬加，又要同條女好啦，又即係金剛特別同條女有特別關注嘅，咁又好似怪啦。 佢所以咪 呢度雖然好 soft 咯， 佢淪為一個鹹蛋超人啊，就係 係啊，呢度勁係勁係啊，哦，阿洛基跌落水佢都會救嘅。 係啊，其實佢唔關事啊，佢任何一個人跌落水佢都救，佢唔係因為佢係女嘅，佢純粹係翻人類咧。其實都 係壞 人，即係有幾個嗰啲人係壞人，但係其實佢其他人都唔係壞人嘅。佢發覺嗰個女仔咧，那個記者原來都會救嗰只大水牛，咁佢就見到呢啲人係善良嘅，咁所以佢都會救。咁同埋咧，其實金剛今次呢個角色係嗰個島嘅一個，即係嗱，佢又話佢係守護神啦，其實係嗰個島嘅體場啊。大家用體場 咧，體場。 咁邊個搞笑？咁你冇搞笑嗰啲，要救㗎。咁我唔識你都要救㗎啦。喂，呢個人扯蝦喎，快啲叫白車咁啫嘛。咁佢會救，咁佢會救唔？佢其實係同佢冇 person 嘅感情嘅今次。咁所以我覺得係點解呢度係仲爭啲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冇咗呢啲嘢。咁但係佢又唔可以有，因為佢有咧，佢就搏唔到落去。點解幾廿年後可以繼續再有金剛嘅故事？因為幾廿年後呢個動作都唔死都變咗阿婆噶啦嚇。咁所以冇呢啲關係嘅啦，通常都咁好難啊，好難加翻呢啲落去。咁其實就其實我就覺得以金剛的故事來講冇了那些東西呢就沒什麼好看的其實因為其實你一定是一種悲情 的一隻東西的以前那些 一般怪獸片咯不過是星星狀態而已是不是我明白你意思的是的 不是以前那些怪獸片每一隻都是它的悲情的有些就是其實被啲人類殺了一隻怪獸仔跟著那個媽回來報仇有些人不知道怎樣即其實他你不可以想他是邪惡的他不是邪惡人類真的是邪惡的通常都是這樣咁其實嗰啲只係一啲生物嚟嘅，係你唔認識嘅生物。 報復啫， 或者佢只係你唔認識嘅生物，你就要消滅佢。咁你人就好惡嘅，咁即係你不容佢嘅啫。其實唔係佢不容你其實咁以前黑白片好多時都講呢啲嘢，係好多都好悲情。但係而家嗰啲就冇啦，而家就變咗純粹係一套超人咯，打超人打怪獸咯，即係其實 打怪片咯，係啊，打怪獸咯， 佢完全 adapt 咗中間即係哥斯拉嗰個身份即係哥斯拉同加咩拿個身份咧就係、是。咪無端端，原本我第一集都係怪獸嚟嘅，啲人都係打我。誒點解第二集開始就變咗？咦變咗我係超人嘅，即唔知點解喎嚇。咁 佢變咗救世主喎，屌佢跳翻先係嘛？ 仲越嚟越人性喎，越嚟越分裂喎，仲好會開心喎，跳舞嘅喎，喺呢度咁樣嘅喂。咁因為慢慢就越變咗兒童向啦，係 OK。咁但係而家就日本嗰邊就做下做下，做下做下又翻轉頭啦，想做翻 serious 嘅啦。咁而家鬼佬呢邊我唔知啦佢哋好似調返轉鬼佬拍咗日本啲嘢㗎 ,Power Ranger 啊咁跟住呢度又怪獸做超人啊咁咦點解大家倒轉咗啲題材㗎而家突然間。 係好齊喎真係係喎個 trend 就變咗係咁我唔知道。不過係咪 Power Ranger 係 Sony 嘅即係 Sony 嗰個 Columbia 㗎係咪我唔記得。就好交啦係咪 ,Power Ranger, 我唔知道有冇人睇咗其實。 我都未做。 未做。即係我以為有啲鬼方法睇到啲我唔知係 嗰度好搞掂。唔使啦到時做一就做啦。反而呢個咩嘛公共飛行隊有人睇咗話好唔掂啊係呢一陣講啊。 係咩？咁大鑊啊！我好有期待喎，對於佢。 佢話你唔好俾個畫頭呃咗佢話。 啲嘢好似唔係講嗰啲喎，睇個畫頭。 哦，係一個復仇嘅故事嚟嘅，佢話。 係咯，就變咗第二啲嘢。 係佢嗰個佢喺個喺、okay. 個日本妹俾人整死咗，跟住就入咗落去阿黑寡婦嗰個機械人身體裏邊。就佢、是、係日本妹嚟喎，原本咁先得意。 O K， 點解要咁啊？咁 呢個古仔改曬啦，完全唔係咁嘅故事啊！ 都後邊嗰啲係老作噶啦，佢哋咁講啊，即係。O K， 不過我自己我都唔係好中意阿亞井守嗰套《嗰個工學機動隊》，咁所以對我嚟講我冇乜所謂。咁一陣先講啦，你一陣先講啦，嗰啲係啦，係好。 嗯。 好啦，咁啊，不 多做。我咁差唔多啦，我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啊，係啊。 做啊，係。 好 ，thank you。下個禮拜再見大家。咁同埋我其實我嚟緊 free mark， 我公司會擺 proof 嘅。咁到時可能 free mark 有啲乜嘢，可能再同大家傾下。 要唔要錢入場睇㗎？ 好啊。 要唔要錢入場睇 㗎？聽到。 要唔要錢入場睇嘅？ 正常而家你入去要噶，但系坦白讲系咯，你哋如果嚟你 app 数啊，我带你入去咪得咯，系啦。正常而家即系外人而家入去 要 噶，系啦。你系业界嗰啲就一早申请咗就， 系几时开始噶？ 星期礼拜一，即系系啊，一至四系啊，会展。 咁啊，大家有兴趣 好就咁， 不打。 Thank you， 好 好 唔该晒，好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喂 ，Sunny 有冇其他人接入嚟噶？ 未有。 哦，咁嘅情况，好，咁我哋继续讲。好啦，咁你呢個嗱，頭先講開咗少少啦，就係、是、其實呢個現代啟示錄加神秘島啊嘛，其實今次都係乒乓就反而係一個外加嘅題材嚟嘅。 嗯， 嗱，即係咁講啦，有時寫古仔係咁嘅，你諗住寫個古仔，但其實個古仔未必個實質嗰個脈絡係嗰樣嘢嘅，真係嘅。有時你會攞第啲戲咧塞來玩嘅，咁今次就竟然就揾咗呢個現代啟示錄同埋神秘島咯，咁啊。點解會係神秘島呢？咁其實好似嘅，因為佢神秘島嘅特色就係佢有個風暴會圍住個島，所以點解一路啲人都揾唔到，都去唔到咧？咁佢都一開始就講，佢就話咧呢一個骷髏島咧，其實就係傳說中好多傳說，其實都係講緊呢個島。咁相信佢講嘅有好多啊，就包括有呢個黑蘇魯神話入邊嘅拉羅嘢啊，有呢個神秘島啊，神秘島本身都係咁啦。咁仲有好多喎，咁其實有好多作品都係啦，你去到天空之城呢，其實雖然天空之城唔係一個島嘅，但係佢都係有個風暴去圍住。咁 都係向上高有風暴。 係啦，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傳統，就係點解啲人平時會揾唔到呢個地方，原來佢就係咁樣嘅。咁佢今次亦都係沿用返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神秘島嚟嘅。你可以咁講嘅 ,ok? 咁現代啟示錄頭先數過好多個 point 啦，咁不過其實大家見到張 poster 應該都有啲聯想㗎，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蛋黃嘅食羊度。系嘛？咁佢就只不過今次 key 咗只 King Kong 落去啫嘛。之前係馬龍白人到個頭或者係啲直升機咁啊，今次好似都有直升機嘅。個 poster 都有幾隻。 有。 係啦係啦。咁其實大家應該好易會聯想到嘅。 啲人唔知啊，啲人。 喂，好多人就唔識有套咁嘅戲啊。 係啊，唔知啊，啲人最大鑊就係見到景甜睇騰訊嘅，你一話黑咗佢哋啲視網膜度，睇完之後。24小時佢無論開眼定唔開眼都有呢兩個畫面。 瞓覺都見到，即係你好似呢望住個紅燈呀，好耐㗎嘛。紅燈好耐。咦，點解我過完馬路仲有個控嘅呢？咁其實個騰訊嗰個字呢，成場戲都喺嗰個人個視網膜嗰度。同埋景甜個樣子，去廁所見到景甜，你驚唔驚呀？ 係呀，瞓緊覺都係合埋眼都見到。 嘩，好恐怖呀、啊、大佬咁呀。係啦。咁但係景甜呢個角色喺我眼中喺呢度又簡直係一粒鼻屎嚟㗎嘛。咁其實點解要放到一粒鼻屎好似地球咁大呢？我唔好明喎。喺呢套戲入面我唔好見到佢㗎，老實講。即係我唔好理㗎，因為佢全部人好多人嘅。咁我初初就以為喂都係一般嗰啲戲啦，最尾都係死剩男女主角最多補多一個俾你。通常都係咁㗎呢啲戲。喂，其實最尾有成十個八個人走一粒㗎喎。 數過八個應該 係啦，不如馬仔數下，有咁多咩？ 嗱、啊，男女主角啊，兩個，跟住加個二戰嗰個機師嗰個老人家， 流落荒島幾十年嗰個肥佬啊，胡鬚佬啦， 跟住之後軍佬有三個， 佢哋叫佢聖誕老人啊，好似叫嗰個肥佬。軍佬有三個，係啊，跟住 咧，係有一個黑仔，一個靚仔嘅，再有軍佬冇死啊嘛，跟住再加埋咪景甜同埋阿霍家個黑仔咯。 係啊，咁咪八個咯，係啊。所以 有八個人 已經喺呢類型電影入面咧，佢存活率係非常之高嘅。一般人講存活率係講幾多人死剩嘅一個，唔係喺電影入面咧係最後死剩嘅一個嘅。 係佢開頭多人死曬都唔關事嗰度。 冇錯，你開頭可以有成隻船、成架火車㗎 ，Who cares？ 但係唔管你一定死嘅 ，OK？ 但係佢最尾竟然可以死剩咁多人嘅，今次係少有。咁所以如果你以死剩咁多人嚟講咧，死剩個景田都冇乜特別啦，因為佢事實上喺成套入面佢咩都冇做過㗎嘛。咁佢攋嘢機會相對低㗎。咁同埋佢係看船嘅啫嘛，佢叫佢兩個，咁亦都正常啦。佢兩個又唔係戰鬥，咁佢冇死都 OK 啊。即係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好唔合理嘅地方喎，我又睇唔到喎。 同埋佢哋本身跌散咗陣時係跟住男女主角幫咪安全好多 咯。當然係啦，有主角幫住係咪？咁同埋個重點就係大家 有主角光環頂嘅。 係啦，你唔好唔記得呢兩個咧，係除咗嗰、那個，其實嗰個係好似係 John Goodman 嚟㗎，咪咧嗰個 好似係啊，應該 係。係咯，佢又唔同一樣，好似呢度係。咁佢係帶頭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叫 Monash 嘅一個，即、就、係、是、一個叫咩咧？一個 project 㗎嘛。咁其實呢個如果大家記得上一次哥斯拉，因為真係好多幾年前啦，大家記得開場嗰陣佢哋話炸過哥斯拉㗎啦，大家記唔記得？ 君主嗰個計劃 啊，錯就係君主計劃。咁呢度佢就用君主計劃咧繼續掕落嚟。咁其實咧嗰、那個肥佬即係阿頭咧，佢都話嘅，佢話佢其實佢後生嗰陣就係遇過怪獸，咁話俾人聽佢唯一生還者，話俾人聽啲人唔信，咁所以佢就成立咗呢個計劃，就要即係要揾怪獸咁。咁佢話呢其實當時襲擊佢係一隻龍嚟㗎喎。係。咁到底嗰隻哥斯拉呀定係三頭龍呢咁就唔知呀定係再另一隻怪獸呢咁但係其實佢唔係想嚟搵金剛嘅佢就係想搵嗰隻龍。咁但係嚟到就對佢嚟講好失望啦原來只不過係超級炸人係啦。係。 仲要死埋添佢。 係呀死埋呀佢冇機會啦。咁所以大家記得呢一個 Monash 嘅成員呢今次只係得三個㗎咋。咁如果連佢哋都死埋咁邊度仲有呢個計劃可以繼續做落去呀、啊、大佬。 係最 好正常。佢哋要 全部。佢最響彩蛋喎係變咗佢哋其實係知道啲嘢嘛係。 冇錯啦佢哋就要繼續落去嘅好重要嘅身份嘅。所以其實佢呢兩個角色嘅真正目的係咁嘅。咁同埋佢哋都要繼續傳媒啦因為你仲有計下一套。咁雖然下一套可能年代未必講返呢個但係都要有返呢啲角色可能留低咗啲嘢俾佢哋咁樣囉。咁其實唔係冇用嘅我又唔覺得即係有時候你個所謂用你唔係講現實㗎嘛你喺個故事裏面呢其實佢係有佢嘅作用嘅呢兩個角色。咁同埋喂使乜兩個一個咪得囉咁又唔係嘅。咁如果你睇下呢個Seal Agent 咁啦 ,Agent of Seal 咁啦咁其實佢都整一對傻仔傻妹咁有一對咁有時係一對好睇啲嘅。 唔係佢如果唔係擺到冇嘢做㗎佢有時而家都係俾啲對白佢兩個傾㗎嘛其實。 係呀。咁所以呢度呢其實呢兩個角色呢係的確喺套戲整體嚟講呢就冇乜作用嘅但係佢對成個系列呢其實有啲關係咁你唔可以話佢冇用嘅咁你要睇埋啦 ok 咁因為佢而家呢個只係成個系列嘅呢、這個先係正式開始嚟嘅咁其實呢佢鋪咗好多嘢嘅今套咁大家話呢佢冇嘢講過其實唔係佢講過好多嘢首先佢有提過呢其實有 Hollow Earth 呢個概念呢即係地球空心論咁地球空心論呢咁佢呢度就延續咗哥斯拉嗰個講法啦就話呢啲遠古嘅生物呢就係即係唔知啊，都唔知幾多億萬年前其實已經喺度㗎啦。我都唔知佢有幾長命，已經係一路喺度。咁其實地球以前係呢啲嘢統治嘅，呢個係黑蘇嘅神話，即係佢呢就 Old One。咁其實當然佢同嗰啲外星嚟又唔同啦。咁佢哋不過咁佢哋都有權係外星嚟嘅，佢冇解釋啦。OK， 咁所以佢哋以前喺度嘅。咁遲咗一日咧，佢哋會重奪地球嘅。呢、這個講法就係黑蘇嘅神話嘅講法嚟。 係。 咁而揾到呢啲咁嘅神秘海島，亦都係黑蘇嘅神話嘅一啲元素嚟。咁所以其實佢呢度攞翻出嚟玩咧，就加翻呢個黑蘇魯神話嘅元素落去，好明顯嘅加得。咁呢個咧就係延續翻咧，即係日本怪獸片嘅概念。其實日本怪獸片咧係有黑蘇魯神話嘅呢一個概念喺入邊，不嬲都有。但佢就唔係咁表面嘅，你唔知啊，一般人唔會知道。但你 dap 下你就知嘅，同黑蘇魯神話入邊講嘅巨大怪獸嗰樣嘢其實係一脈相承。但點解大家唔覺就因為而家大家睇好多講黑蘇魯神話都係變咗講死者之書、講鬼嗰啲人。 是 好少講巨大生物但其實原本巨大生物有好多。咁而仲有呢啲巨大生物係俾人去崇拜當成神。而呢套你就睇到原來所有嘅呢啲巨大生物呢喺即係佢哋啲部落即係當佢係神咁拜嘅。係神獸嚟。咁呢啲都有返晒呢套。咁原來佢鋪咗唔少嘢喺呢套戲但佢只係提出嘅啫佢就冇暫時未 elaborate。咁你要等佢 elaborate。咁如果你都知道呢一切嘅嘢即係你都知啲係乜嘅話呢佢提起你知啊，咁你 dap 係有味道，但如果你唔知咧，就冇乜味道。我諗大家對實質對呢個地球空洞説冇乜認識嘅。 冇啊，嗰啲人佢直由睇完過都話冇劇情先好少，我覺得。 其實佢唔係， 即係等於有時咧啲戲咧，可能佢提出提起咗啊呢、這個其實同呢個羅斯威爾有關嘅 ，let's say 咁，咁你都要知咩羅斯威爾啊，大佬。咁如果你唔知道，你咪冇想象咯。即係你有睇 X file 咁，咁你又唔知係乜小灰人，你又未聽過咁。喂，咁佢講乜你都冇 feel 㗎啦，係嘛？咁有時佢真係提起啫，佢又唔係話呢集真係 exactly 關事嘅。咁但係咁你提起，你有冇聯想，或者你你會估到咧後來啲劇情原來即係應該係會咁。咁你有冇？你冇啊嘛，冇咁你咪覺得佢冇嘢講喎。其實唔係，其實佢講好多嘢嘅。咁係你唔係即係你一般人。 佢唔係重，但有賴過有講啊，全部都。 係即係你一般人唔係好認識呢啲嘢，即係你地球空心係一件咩回事？點樣嘅？咁其實呢個咧，你連近代作品咧都玩得唔多嘅，就算有玩都變咗搞笑啊！係啊，我哋傾咗。 佢冒險嗰啲搞笑片咯，多數都 係啦，變咗搞笑阿 Rock 地嗰啲咯，咁好似入去即係貪得意咁嘅啫，啊整個轉地車咁，好似傻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傳說話，以前有人喺南極或者北極，其實有個好大窟窿噶嘛，入過去噶嘛。咁其實如果你喺特攝咧，其實好似都係得嗱，當然係火超人就有話係地底人啦。咁但係你真係玩地球空心咧，好似係得呢個伏魔三劍俠有咁講過嘅啫。 嗯， 係啊，即係正式係講係講呢、這個。咁但係佢都係一個交代啦，就話佢哋嗰啲，即係佢哋其實全部都係地底世界嘅人咁啦。咁當然大家覺得好悶嗰度叫追逐繁星啲孩子啊，即係呢個新海誠大家覺得最差嗰度啦。其實又係講呢、這個即係呢個地底王國地底世界。 嗯， 咁我諗大家唔係太認識。咁其實地底世界點？其實就喺世界各地咧，好多洞穴啊，其實就係可以連到入去。咁所以佢最後嗰個嘅彩蛋就係話咧，原來除咗呢個島咧，原來仲有其他地方嘅。咁佢就影咗啲相，有好多洞穴裏面咧，影到唔同嘅壁畫。咁佢亦都記載啲唔同嘅怪獸。咁佢當然佢影咗幾隻，大家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開怪獸片就應該知啦。不過我唔敢講香港啲觀眾知唔知係咩嚟。 唔係有一隻特別冇咁所謂，係咪佢話拉頓嗰隻？我都唔識。唔係即係知有呢隻嘢，但我其實唔記得佢名 字。舊㗎啦，大佬嗰套嘢。舊得好緊要㗎，唔會睇過㗎。係啊， 係好似翼龍嗰隻啊嘛， 好似翼龍咁咯。佢話佢叫咩超音速嘅速度啊，咁又有啲製造巨風嘅拍翼咁。咁好似後屘可以變火嘅，好似話，即係後啲能力後屘進化咗。咁但係總之佢點咗好啦，同阿哥斯拉地唔同 level 嘅，即係所以點解成日喺哥斯拉啲戲入邊咧，就算有出佢都係出一出嘅啫。有嘅出過㗎，其實有出佢啲咩嗰次 final 都有出㗎，好似。 唔係，即係總之佢都係有喺度，但係佢唔會話 VS 係呢只咯。 哦，佢冇資格嘅啦，今時今日已經係。 係咯。 即係如果你去到咁後期咧，你只係得嗰啲三頭龍啊、機械哥斯拉啊、同埋莫斯拉啊，同哥斯拉打。 係啊，又打啦，係啊。 咁當然佢有時製造一隻新嗰只怪獸都會好勁，但係嗰只通常會死咯。 係打爆啊，多數嗰只。 但係你莫斯拉係唔會死，莫斯拉係完全可以制服哥斯拉嘅，佢啲鱗粉。 係啊。 係。因為莫斯拉係神嚟嘅，即係其實佢好 magical 嘅，佢嗰個能力係。 嗯。 即係飛蛾啊！即係有一對蒙面超人咁大嘅眼嘅飛蛾，咁我唔知佢到時點樣拍啊 ？OK， 咁如果你下一套咁佢一定要有嗰兩個好似精靈咁嘅小，即係小美人喎，你叫即係嗰有一對咁嘅女仔喎。係， 有對女係好細粒 嘅 喎， 好係好細嘅小精靈咁。 係 啊，咁我唔知佢點做啦。如果你喺呢啲咁嘅故事，突然間有咁有兩個精靈， 有兩個鬼妹咁啊， 都幾怪啊，我覺得。咪即係突然間你喺呢啲戲突然間出現呢啲嘢，嗱啲特攝片出現又怪嘅喎，嚇！但係呢啲戲你懶真實咁樣出現嗰啲好怪啊， 係咯，咁依家拍到咁真實， 三頭龍亦都係好奇怪嘅一種生物嚟嘅，嚇！咁最初就係金星人做嘅怪獸啦，咁即係後屘就改咗，變咗未來人做嘅怪獸啦。咁我唔知而家又，而家都係佢純粹當係古生物啦。我相信佢一定掕落去呢個八岐大蛇咧，信唔信？ 好係， 好大機會話佢其實係八岐大蛇。如果佢要同啲歷史嘢楞啊嘛，好大機會。咁但係莫斯楞唔知係楞乜嘢啦，係啦。 咁啊，咁大隻飛蛾。 係係啦係啦，咪死咗人有飛蛾啊嘛，係咪？阿坤哥啊，做睇邊個死咗變咁大隻飛蛾，我真係得人驚。景甜咯，可能啊，係咪嗰一集景甜又做大個角色啊？又變咗嗰啲小美人啊？ 唔似喎， 其中一個係警條啊，總要撈翻個角色嘅，即係佢唔使解釋點解次都有佢做嘅，喺唔同時代點解都有佢做嘅，你理得佢啊？ 都有呢個人存在， 都有呢個演員係 OK 啊？問你怕未咯？OK， 嗯， 咁啊點啊？有冇 有冇嘢想補充？ 我 buy 嘅呢套，咁即係佢係，我覺得啲主角比較平面啲，即係冇咩咁佢奇遇講嘅嘢，即係如果以佢對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怪獸系列囉，佢講嘅嘢呢，咁我就覺得佢做到嘅，全部都咁係啲人囉，因為佢都係，我覺得劇真係，即係我劇套戲我主角我真係 Samuel Jackson 嘅，我真係覺得。即係男女主角都配嘅，其實我睇嗰陣時 都係嘅，因為佢有即係佢真係喺佢同阿金剛之間嗰、那個好似一定要打低佢打嗰樣嘢，佢描寫得好重嘅。 係咯，即係佢好有描寫，嚟之前又好似感覺上佢即係越戰咯，咁呢條友咁樣即係要撤退好唔忿啊咁樣，跟住嗰啲，我覺得係即係佢好主角嘅。咁但係反而男女主角咧，佢都係做翻佢身份嗰樣嘢咯。 佢成有幾個 shot 啊，影下金剛對眼。跟住呢又影下 Samuel Jackson 隻眼，跟住又影下金剛，嘩大佬真係做咩事兩個真係含情脈脈咁啊。 有啲嘢啊。 咪開佢兩次嘅，佢第一次呢就直升機爆嗰度，跟住佢啲人係咁走嘅，佢又唔走，係咁啤實喇嘛。係 啊，啤實係 啊。係啊，跟住第二次呢就係佢話啲汽油彈定咩擺啲個湖定咩度，跟住炸佢燒嘅咁。燒啊！King Kong都係粉底嗰度咧，跟又係咁啤甩嘅，即係佢兩個好含情脈脈咁對望兩次嘅套戲入面有。 係啊，好強調啊！不過咁都死咗啦。 你神服咩野獸啊？ 咩啊咩啊？聽唔到。 咪要神服咩野獸啊？ 你唔知係激情啦，可能又係咯。月亮喜歡藍啊，可能。 即係佢反而係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弱啲嘅，即係啲男女主角嗰度，因為佢可能套戲佢又唔係特別長嘅，咁同埋佢哋個角色係唔係咁，即係個主線都個故仔其實唔係幾關佢事，都係佢代表個思想嘅拉出嚟咁啫嘛。 即係其實你即代表你話佢哋男女主角係因為佢個角色係男女主角啫，其實佢做啲嘢唔係男女主角嘅啫。 係咯，即係佢本身話即係反戰嘅，同埋個男主角嗰、那個即係退伍軍人嗰、那個。即係佢其實係揾第二人做，如果唔係男女主角都可以做呢個角色喎。 嗱，同埋我好覺得咧，佢今次係俾一個機會啊 Loki 咧，去試下，即係好似上次啊侏羅紀咁啊，即係等阿 Star Lord 去試下演啊 Indiana Jones。咁今次咧，佢就俾個機會啊 Loki 咧試下演詹姆士邦。其實今次佢成個造型咧，就係小説入邊嘅詹姆士邦。 嗯。 你諗下一個去喂荒山野嶺嘅人，會唔會著嗰套衫啊？咁跟住佢仲要無端端孭槍袋喎，唉，雖然盜墓者羅拉啦，但係盜墓者羅拉下半截都唔會著呢啲啦，即係你見到佢咧，係仲官仔骨骨嘅， 嗯， 嚇、個頭永遠都唔會亂喎， 係啊，立得好靚喎， 係啊，即係其實佢呢個形象咧就係詹姆士邦嚟，咁佢又好似想俾佢試下 過下癮啫，俾佢好啊， 試下一個好即係類似詹姆士邦嘅，即係呢種係頭腦型詹姆士邦嘛，即係紳士型詹姆士邦，佢就唔係。即係又唔係溝女型啦，但又唔係啊爛仔打仔型啦，即係今次係一個接近啲小說版嘅詹姆士邦嘅一個咁嘅 look 嚟嘅，其實佢係咁佢好似俾佢試下做下，咁啊睇下點啦，睇下佢又話就話佢係最大呼聲，睇下接手做詹姆士邦，咁睇下又點啦。通常啲最大呼聲啊唔得噶嘛，成日都 係可以 star 咯咁啊， 係啦，又話知好似係盡只蜘蛛俠都係嘅，即係通常最大呼聲嗰個做唔到，唔知點解咁啊，到底睇下洛基可唔可以做到詹姆士邦咧？咁而家當然咧，唔係再做洛基個年紀啊。咁其實佢都唔係今次噶啦，上次做嗰套咩大廈度叫咩話？咩 個大廈？摩天豪庭 咩叫咩？摩天豪 摩天豪庭。 其實佢已經係行翻一個比較成熟男士嘅一個形象。咁同埋佢會做翻好人同男主角好耐嘅啦。其實佢即係或者上次嗰個 Crimson Peak 你都仲覺得佢係有啲係壞人，但係。但是佢而家呢一個即係喺呢啲咁嘅時裝做翻啲比較，即係我叫呢度時裝嚇。雖然佢呢個係七幾年，但相對Loki 同Crimson Peak 係時裝嘛，係咪？即係都起碼係正常。咁佢係做翻正常嘅，做翻好人嘅嚇。咁係一個有頭腦嘅人咁。咁佢又做到喎。你又見到佢又係咪隻手隻腳？佢又冇喎。雖然佢咧唔係大隻老碌嘅，佢係瘦嘅。咁但係詹姆士邦邊個講過俾佢係大隻佬嚟嘅，即係呢個係我哋以往睇得舊嘅詹姆士邦，即係美國詹姆士邦嚟嘅。其實我哋睇嗰啲，你睇英國咧，其實佢係似 Kingsman 多啲嘅。 係 咁今次佢就有少少俾咗呢個咁嘅感覺，咁咪大家 step 下咯。咁 咁同埋女主角又係嚟緊會做呢個 Captain Marvel 啦。Captain Marvel 係女人嚟㗎，再講多次，大家唔好成日諗係嗰個Shazam 嗰個係 Marvel 呢個係咁嘅，係呢個女人。咁你睇下呢個女主角，你又覺得佢做唔做得到咧？咁我見佢嗰個面型都有，即係都有嗰個惡骨嘅。雖然佢塊面短啲，咁但係有惡骨，咁個型都 OK 嘅。你可以想象，如果佢著起一套超人衫咧，其實都 OK 嘅。 唔知有啲人話唔靚咯，真係知道。 今次就粗咗少少，的確嚇。咁但係你做超人嗰張就唔同㗎啦，佢會化翻妝㗎嘛。呢度其實佢就唔係好化妝嘅、有少少係粗礦少少嘅。咁你到時唔會㗎啦，你做女超人係咪？咁其實佢型係 OK 嘅，個型係 OK 嘅。咁我覺得佢好過上次嗰個阿 Jam 頭啊，即係呢個亨一基裏邊阿 Jam 頭嘅。 係。 係啦。即係如果阿 Jam 頭都做得，阿 Jam 都做得啦。 嗯， 系，咁我就觉得呢个的确系好啲嘅，咁我认上，系就系咁啦。咁啊 comment 晒呢班人啦，咁亦都咧今次咧系破天荒咧，好多戏都已经少揾啊 ，Sam Jackson 成套动喺度，因为都大家都有个共识咧，就系、如果成套戏都 Sam Jackson 或者成套戏都阿摩肥人咧，吓即系濑嘢噶嘛，大家而家都有少咁嘅共识噶。 咁就咁嗰时 Kingsman 嗰时都冇，但我觉得佢呢次反而好啲，我觉得。 Kingsman 咧。是因為其他嘢做得好，其實佢個角色都唔好嘅。 係啊，我覺得係咯，即係佢，我反而覺得係呢次反而傾講呢套，反而係近幾套，我覺得係啊，即係真係神飛好啲。 即係無論做神痛局長又好，做呢個星戰前傳做俾人斬手嘅呢個所謂高手先，雲道大師又好，都係唔好嘅。即係總之成套戲佢動喺度咧，係變咗唔好睇。佢同即係好似變咗日本個話邊個話村中直人咁啊。 系 出下咧，哇正啊有佢，但系哇成队躲喺度，你又觉得喂唔好喎，唔好睇喎，成队都有佢就系。咁今次咧，佢算系成队喺度，而系咦佢好睇翻喎，一套。 可能佢早个角色即系佢即系有少少霸气得嚟，佢冇咁癫啊！即系我讲佢平时而家做咗啲，佢成日讲嘢太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放一齐啊！佢呢度又冇咁放啊，即系佢正常啲，我觉得系。 即係食得到呢個角色係 OK 嘅，係 咯。 即係我覺得佢就算佢最尾唔死，我都 OK。我又唔覺得點解一定要死嘅，其實 真係係好委屈咁樣又殺唔到King Kong要走咁樣都得㗎。 係都得㗎，係咯。即係佢係啦，即係殺唔到，焗住俾人抬走咁，受咗重傷。 係咯，係 啊。死我唔打，我要打咁啊！但係俾人收皮啊！你快收皮，翻去先講啊，都得㗎。 唔係俾啲嗰啲下屬嗰啲槍柄打暈咗，咁跟住之後抬走。 咁啊衰啲。佢自己暈咗好啲，即係可能受咗重傷咁樣，你當佢自己燒殺咯，係咯，咁都得㗎。咁佢就哇，咁佢都衰咗啦，係咪先？咁你即之前懶神勇係咪先？咁我都覺得 OK 㗎，點解一定要死？我冇需要。我覺得佢全員全活都冇所謂嘅喎，呢套戲，我都唔影響㗎，我都唔。 唔係呢個係咯，唔影響。呢個King Kong成日我有唔係呢個我覺得其實咧。同上次即係頭先阿北打就話哥斯拉套正啲，咁睇下啲手法啦。咁但係個故事，我覺得上哥斯拉就有啲問題嘅。 其實咧，係 Samuel Jackson 跌咗個水，King Kong救翻佢，跟住和解好睇啲啊。 係嘛？ 唔係我講真喎，因為咧，我覺得佢係對應緊咧前面嗰個日本人同個美軍，即係佢即係阿聖誕老人啦。 係， 即係佢哋最初跌落個島嗰陣，佢係後生仔。咁佢哋初咗係生死決鬥嗰輪， 打嘅 係 殺啊，淨殺啊，想懟冧對方。 係懟佢啊嘛。 跟住佢冇講，咁跟住咧佢再講，佢已經變咗阿肥佬聖誕老人啦。咁佢就話呢、這個人由我哋生死去對決，報到變成朋友，再變成兄弟。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佢係咪講緊個 Sam Wilson 同而家嘅金剛咧？其實應該係。 唔係， 我覺得係嘅喎。如果佢嗰度咧，最後佢可以講佢可以放低到咧，我覺得好睇啲。 嗯， 即係佢死都要殺死金剛，嗯、但係最尾金剛救翻佢，唔會咁好睇啲。點解金剛一定要救女？我唔係咁分數，都唔係一定要救男主角或者女主角。佢不如講佢就喺最危急。 救阿 Sam Jackson， 講得咁樣咧，套戲就會有翻啲意思。 咁唔知啊，但可能佢因為對望得太多次，認得到佢話，咁啊難救啲喎。 诶，咁你讲到金刚已经系神嚟嘅，佢唔介怀啲嘢嘅，系咯， 系宽恕佢啊， 系咯，佢点会啫，系咪先？咁你唔打咪唔打咯，佢好上胆啊，佢金刚唔好好好战嘅啫，其实你唔打 一向都唔系， 你唔打我点样打你啫？我都系睇场嚟嘅啫，你都好中意打，我唔攰啊，大佬，我又要打嗰只怪兽，得闲同你打系咪先？唔系，即系你可以慢慢 講返即係佢同人之間，即係佢呢度都係嘅，但係呢度佢就人呢就只係嗰班係即係叫做唔 stubborn， 即係主角地嗰班呢就可以同金剛並肩作戰，但係 Simulation 永遠都唔得。咁但係如果你講下原來 Simulation 都可以嘅話，會唔會好睇啲？ 咁佢呢度就係得嗰幾個手下嘅軍佬喎，臨尾係轉態囉嗰度就。 係呀，咁如果 Simulation 自己都轉態 會好睇啲？ 唔知可能難啲啦，好啦。 唔係喎，咁好睇啲喎，因為 係，但係寫到咁盡，啲人突然間轉態又覺得話屌反高潮啊會。 唔係，我都好順喎，純粹根本就係講呢樣嘢。 係。 因為佢就冇講到底佢個日軍同嗰個美軍點樣和解㗎。係 呢、這個冇話飛咗。 咁點解佢唔用呢兩個去講嘅時候，你咪對應翻咯？ 嗯嗯。 我覺得咁樣會首尾呼應啲。我覺得即係如果既然係佢前面係咁嘅時候，咪後面係咁會好啲咯，係咯。即係既然佢前面都有一個咁嘅 parallel 啊嘛，咦點解後邊咁就死咗個男？咁我就覺得即係嘥咗呢個角色，即係咁啊。可以再利用一下，就不如發揮呢一樣嘢，就好過佢救女主角啊！即係嗰度我覺得太過夾硬，你永遠都要金剛要救女呢樣嘢咧。我覺得既然呢套戲，不如你連呢個包袱都擺低埋。 係啊，咁佢本身咁多套King Kong劇都有將條女擺個手板度咁浸下水㗎嘛，套套都有緊 先。如果佢同 Sam Wilson 成日得和解咧，咁佢就同人類建立到關係啊。 嗯。 你同個女咁啊，女不嬲都冇同佢有仇，有咩關係啫？ 係。 冇關係嘅，咁佢人都夠㗎啦，係咪啊？咁就變咗冇咗嗰個橋梁嗰個作用喺度啊，係咯。 係，仲有 Sam Wilson 係咯，如果婆家都翻去整啲夾俾佢啫，呢個下次。 咁又即係佢又唔需要去到呢個程度嘅，總之佢打唔低，咁但係佢發覺到佢哋有危險，佢要人都會救佢，咁佢咪會放低翻呢樣嘢，咁就救㗎啦。即係佢唔需要話佢要好鍾意呢隻星星或者咩嘅，即係但係即係佢都會有自己有另一層嘅領略咁樣咯，即係咁就好似套戲會高翻一個層次咯，係咯係咯，同埋有啊都有啲嘢講咁咯，變咗，如果就哇咁就揼死咗佢啦，咁好似即係太過。咩太過打大白啊？ 係，都係啊！但佢呢個係好人就好人，壞就壞人咁嘅佢。 係，咁所以我覺得唔好咁就會好少少啦。不過 anyway 啦，咁我覺得套戲我自己睇就中規中矩，我又冇覺得咩唔好睇，我又唔覺得有啲咩騰訊啊、景甜好似啲水印咁咧，成日喺我面前，我冇啊，我都唔覺有呢個人，我睇完都有咩？我係好似係個景甜喎、啊 唔係，緊講翻我歌仔上次咧，我就係唔個古仔有少少咩啦，咁同埋我最唔中意係即係佢臨尾打完之後點解會過歡呼 啊？你講翻上一次哥斯拉 係哥仔係啊，咁但係呢度就我覺得冇呢個問題咯，即係King Kong一路都係好喎，咁我都係超人嚟㗎嘛，一出場已經我覺得係 出場已經係超人嚟㗎。你上次嗰套鬼佬哥斯拉，喂明明打到最後啊邊個啊道邊謙都話 let them fight 咁樣，即係等佢自相殘殺，咁即係都係等佢邊個殺死對方之後，我哋先再即係再攻擊佢。喂點解佢打死完嗰隻怪之後，啲人會反而會幫只哥斯拉打氣嘅，即係好奇怪。即係咁如果調轉咧，係嗰隻怪打死哥斯拉，咁會唔會當嗰隻怪係好人？ 點解咁？ 唔會噶嘛，咪先你兩隻都係怪嚟噶嘛，你當時個即係對人類嗰個威脅係嘛？即係起碼佢哋自己係咁表達先。咁嗰度最尾係好突然，突然間點解啲人對個態度突然間變咗嘅？ 唔係佢歡呼嗰度好怪啊！真係佢一醒， 唔係啊， 做咩？ 仲要只哥斯拉係完全好似英雄式咁樣離開。喂，佢使唔使一路走啊？隻手又拜拜啊？即係哥斯拉啊，背脊拜拜啊嘛，係揮手啊，使唔使？ 係啊，傾佢過，唔係應該擺咗隻手指公啊嘛。哥斯拉用乜樹起隻手指公啊嘛？一路潛落水，隻手仲擺上高隻手指公啊嘛。 都得， 系啊，咁呢度就冇呢个问题嘅。咁人嗰度就写得比较呢度就急啲啦，冇乜嘢描述啦。因为佢其实都其实佢哋话闷咧，我讲其实唔知闷咩啦。佢哋咁，但系其实个古仔都好快嘅，即系佢即系佢讲几句又打，讲几句又打噶。咁其实佢啲人系冇乜点讲噶，其余嗰啲即系佢交代个，其实佢前半段都系交代佢而家呢个世界观同埋铺后边咁咯。跟住后半段就不断打㗎，我其实都係。 其实佢前面嗰少少呢係有啲扮嗰啲七十年代啲戏嘅，你连啲颜色都係啦，你嗰开头嘩点解好似整到睇緊以前睇无敌金刚咁样。 係佢啲片嗰啲嘛。 唔係啲片佢成入咗个 building 都仲係呢个色㗎嘛，我初以为啲片头咩色，点解入咗场都仲係呢个色，咁你去到直至去到越南先变返色嘅。 係啊， 係咯。咁佢都好刻意咧，就扮一啲即係七十年代嘅一啲咁嘅卡拿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呢套戲都算幾得意嘅，睇下無妨啦。OK， 即係深度啊，當然冇乜嘅。OK， 係冇乜啦，係啊，娛樂片啦呢套。 係啦，咁但係佢裏面又唔係話完全冇講嘅嘢俾你聽，但係你要自己要識嗰啲係咩嚟咯。 係，因為個劇個通就我覺得唔同嘅，即係零年或者近時 King Kong 嗰啲係悲情咁樣 touching 嘅，睇嗰陣時就。 即係嗰啲傳統怪物片咧，即係我唔理你係巨大定等身啦。即係其實你科學怪人又好 ，Phantom 都好，嚇，呢、這個黑狐妖都好，係都要中意有條女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因為條女而死嘅， 係啊， 係，係， 即係通常都係咁。咁以前好興，咁而家佢呢度新金剛就冇，純粹係一個戰鬥嘅一隻嘢啦，係啦，戰鬥嗰隻嘢啦。咁係啦，咁啊要講翻啦 ，OK。咁以往好多集嘅好多套唔同嘅King Kong啦，咁甚至我哋香港都拍過啊， 星星王 係 等下馬仔介紹下。 我唔記得幾年，好似幾年，七五年啊， 唔記得咯， 好似七幾年啦嚇。咁我咩？我蘇聯妹嚟嘅個女主角，咁啊變咗女泰山咁嘅。咁佢嗰個故仔就其實都係即係又係話，好似其實係我唔記得我有錢攞去邊個做添，成唔起添。即係總之都係揾阿李修賢係嗰啲冒險監嘅嘢，跟住走去都係去探咁揾咩啦。咁啊點解揾開頭揾唔到即係。都係咁有啲意外咁，跟住後屘就見到啊，女泰山啦，跟住原來嗰個女泰山近時同老豆老母唔知坐飛機又係墜咗落去，跟住俾只星星王養大咁啊，嚇！咁啊後屘又搞下搞下咁，又捉埋只星星王咁啊翻咗嚟香港， 係咁翻嚟香港喎， 翻嚟， 跟住後屘搞到咧，跟住爬上康樂大廈，咁啊臨尾又係開槍打死佢，咁跌落嚟咁啊掛咗嘅都係。即係其實佢都係咁樣決定啊，不過就多咗個女泰山喺香港再見女泰山裝咗嚟走嘅，其實 係啦。哇，其實最早嗰套金剛咧，哇，原來1933年嘅啲人得。 係啊，呢個第一套係啊，33年。 哇，黑白嘅。 係啊，咁啊，鬼佬嗰邊其實就七幾年嗰度，好似77年定咩有一套嘅。 哦，嗰度新啲嘅啦，已經71年。 係，跟住之後86年咧Terminator 呢套 Hamilton 嗰度有第二集嘅， 咪最主要讲翻咧，其实咁又话哥斯拉打金刚系几时嘅事咧？ 好似嗰个系咪六几年嚟嗰度？ 系62年啦。 系啦，咁嗰度就嗰阵时个版本就话有两个嘅，咁就如果美国做嗰个版本咧就 King Kong 赢嘅，咁如果响日本做嗰个版本就哥斯拉赢嘅，咁但系嗰两个打就好儿戏嘅。 嗱、啊，香港 揾啲石掟下咁啊，算。 香港嗰套咧就不被認為係金剛嚟噶，不即係純粹係一套即係叫做係扮嘅作品。咁但係咧，日本嗰啲金剛係受承認噶。 嗯。係。咁就係咯，係即係頭先講阿八路嗰個第二集啦。咁嗰度就有啊講啊，即係講七幾年嗰只原來冇死到嘅。即係跌咗嚟重傷，俾即係接翻槍打完之後，就後屘換咗個人做心臟復活嘅。 即係你講第二集啊？ 係係86年咯，係咯。跟住佢後屘仲要話喺唔知邊度揾到有隻星星攬，要同佢走埋一齊，唔知咁樣就係又係咩啦？搞嘢，跟住最尾阿King Kong都係死嘅，咁但係就生咗個有隻星星仔咁咯。跟住佢後屘唔知揾咗個島定咩，就將佢即係擺同佢媽擺咗落去養咁啊。俾佢自己回翻，即系去大自然咁嘅。咁但系我嗰套就好 cheap 嘅，我覺得，即系呢套第二集好 cheap 嘅，咁同埋啲分好低嘅，啲人睇完都覺得好差嘅呢套就嚇。跟住同埋就05年啊 ，Peter Jackson 我套咯，上一次。 嗱，咁我見到唔知點解日本咧，佢33年都有套King Kong喎，犀利。 嚇，即係日本都有啊。係 咯。咁又唔同喎，雖然係咪？ 咁我唔知啊，如果我套日本我未睇過我都。 我冇啦，和制啊，睇明 系 咁咪即系呢头鬼佬拍咗佢又拍咯， 哦系啊， 哇真系劲喎，33年喎，你都讲少啊，大佬 系 咯，嗱咁跟住已经去到几多38年嘅另一套喎， 系仲有嗰阵时 系啦，佢话江户啊喺江户出现金刚啊， 系即系好似日本拍几次喎啫， 佢好中意噶，38年系啊，犀利啊，仲早过哥斯拉啊真系。 是。 咁哥斯拉是54年先有你諗啊。 是。咁King Kong 同 即係之前嗰啲感覺上咧，佢次次都係溝女啊！我睇過幾套就，即係除咗我第二集第日配隻女星星俾你之外，平時都係中意金髮美女嘅好似。 嗱，你話嗰陣咩拉頓嗰陣咁嘅嘢，五六年。 係。 咁呢個啊，莫斯拿，即係有人譯做摩斯拉啊，有莫 係 即係莫斯拿啊，你點譯咧？ 係啊，莫斯拿 一年嘅。 係。 三頭龍六 色。係 Patrol。 係。 三頭龍 六色。啱啱啊，夏木貝覆咗我話佢一陣可能得。 哦，咁啊，咁佢得咪 OK 啦，我得咪 call 佢。 係。OK。係。 咁啊，我話差唔多，阿新你睇咗有冇咩講？ 哦，我睇完就覺得其實都即係佢又係有啲沙石嘅套戲，但係你正常睇即係當佢爽片咁樣睇嘅話，完全冇問題啦。因為我睇其實係 3D IMAX 嘅，咁啊全程就啊過山車咁。 喂，但係我要讚下佢呢個 3D 喎，今次呢套雖然係即係假嘅啦，啲 3D 肯定假 3D 啦，但係我覺得佢即係佢又唔係做嘢飛出嚟，但係咧佢係有好多層嘅喎，都做咗。 嗯， 即系唔系你平时啲戏啦，喂求其嘅啫嘛，唔戴眼镜都得嘅。嗱呢套又唔系，我又觉得佢都 OK 喎，啲层次做得。 佢飞出好似得几个镜头嘅，佢好似有啲即系佢只 King Kong 拿住直升机掟啊，同埋只怪咁突然间响啲帽走出嗰啲，咪突出咯。佢平时嗰啲落，你话落雨嗰啲系做得有几层唔错啊，好似啊。 落雨啦，佢突然間閃一閃電，又原來個玻璃嗰度都有啲雨水啦。咁跟住佢即係佢飛機又好多層啦，再入去嗰陣咁雖然就算佢平時啲人走嚟走去咧，即係佢都係有幾層噶。你平時啲 cheap 戲兩層啫嘛，大佬。 唔係佢平時啲 cheap 戲一聞氣就冇個 3D 除眼鏡得添。 冇 3D 夠難死係。咁呢套啊唔係啊，我都 OK 喎，啲 3D 又反嚟做得。咁所以如果大家呢套你即係睇下 IMAX 3D 都值得嘅，係咯，就咁咯。 是都是当都睇佢啱係 ok 嘅呢套㗎喇，算交足功課啦，如果佢以呢、這個開呢個題 㗎嘛。我覺得我好收貨㗎喇，其實本身就係喇。 係喇，如果佢開呢個題㗎，我好收貨 㗎喇。不如試下呢接唔接到夏木貝先啦，好嗎？ 嗯。 係接到夏木貝入嚟啦。 Hello。 係夏木貝，係你好。喂，今日夏木貝呢唔止睇咗金剛呀，仲睇咗星之影喎，原來係咪？ 是啊，我一日睇 晒 两套。 喂，咁好啦，咁可以先讲下金剛先，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开，咁但后背又讲下金剛。 O、okay. K。 好，如何呢？得唔得啊？ 金剛其实俾我感觉似系即系2017年版嘅 Lost World 咯，其实系。即係其實係好 Jurassic Park 嗰種 feel 嘅，即係似第 Jurassic Park 第二集啊。 哦、 即係一班人走咗上島，跟住遇咗一堆嘢。其實即係幾乎一上島冇耐已經係逃亡嘅啦。 係，哦， 係啦。咁嗰個過程其實都似 Lost World 嘅，即係可能有個即係有個刻意即係去trip 大家上島嘅一個人啦。 嗯、 Lost World 裏面嗰個就係、是、就係、是、嗰、那個有錢佬啦。 嗯， 咁喺呢度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個科學家就去，即係其實半呃半氹大家上島嘅，又唔同人哋講上面有啲咩嘢咁樣。咁跟住就梗係賴嘢啦，好快賴嘢啦。咁然後就有一個即係有個軍人就即係好執意一定要去做佢即係佢覺得一定要覆桌嘅，一定要懟落埋咁光先得嘅。咁跟住就即係然後吸起啲大型動物追嚟追去，其實成個感覺好 Lost World 嘅。咁、 okay. 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佢多咗層意義。其實佢探討比起即係可能之前都早幾年都有一套King Kong 嘅。 嗯。 咁比起嚟講，我覺得今次呢一套佢會探討更加多，就係話大自然同埋人之間嗰個關係咯。咁佢係講比較多少少，就係話即係人類係好渺小嘅，其實。同埋話其實人類唔係即係呢個地球上嘅翁牙啦，其實佢哋先係咁樣。咁亦都講咗好多，其實就係話你人類其實你有好多科技啊各樣嘢，但係其實你對一個自然，你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敬畏，或者係你係要去順應大自然嘅一啲道理啦，或者係佢哋嗰個原則啦，例如佢嗰個。 二戰到而家留喺度嗰個嗰、那個 soldier 嗰個士兵啦。咁、 嗯、 其實佢都有講話，喂，島上面就係、是、你東面就安全，西面就唔安全。咁其實呢啲嘢都係一啲叫做好 natural 嘅，即係你唔去搞佢哋咧，咁喺你自己地方其實你安全嘅。你搞佢哋咧，咁人哋去反撲你，或者即係你去到嗰堆大蜥蜴嗰度，嗰堆大蜥蜴走嚟去 zap 你，其實係對佢哋嚟講係好正常。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有少少係可以擺翻去現實世界，即係譬如講話即係我記得好似唔知澳洲定係邊一度都有一單就係講話即係有個人係即係佢係俾鯊魚咬，唔知咬一隻腳定咬一隻手，但係佢之後佢覺得話你哋即係唔使去捉嗰條鯊魚，唔使殺咗佢，因為其實係我哋闖入咗佢哋嗰個 territory 裏面。咁佢哋先識攻擊我哋，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即自然嘅道理咯。咁但係現實，即係或者我哋現代社會嚟講，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我哋嘅科技係即係好 advanced 嘅，同埋人類佢成日講話人黑人啦，即係嗰、那個嗰、那個阿 head 啦，成日都覺得即係人類先係王，即係人類先係呢個世界嘅王者咁樣。佢成日講呢一句。咁其實都係講緊話，我哋相信我哋嘅科技其實應該係可以係統治其他生物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未必係嘅，其實可能我哋對自然應該都要有一個尊敬嗰個心喺裏面咯。咁我覺得今次呢一集係講得多啲嘅，即相對起幾年前嗰套《King Kong》嚟講，就今集會探討多少少呢個問題。即幾年前就比較。即都係有少少，即獵奇啲啦，都係周圍走啊、搗亂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即大家都會覺得，我覺得有一個好好傳統 King Kong 一定要有嘅，就係 King Kong 其實真係中意女仔多啲。係即係 King Kong 對人類嘅女性，佢係好 natural， 佢就即會有一個保護同埋佢唔會傷害佢嗰個心咯。啊！呢、這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嘅，都好似成為咗咁多套唔同嘅King Kong裏面一個共通嘅主題咁樣咯。 咁、你覺得如果呢套對比上一次嗰套鬼佬哥斯拉又如何咧？ 鬼佬嗰套我就唔係好記得啦，鬼佬哥斯拉咋？我就而家記翻哥斯拉，我就係記翻阿庵野嗰套，即係入架仔嗰套咯。 即又真係耐得。 係架仔嗰套 啊！上一次啊，真係耐幾年前，真係咁樣續編法啊，真係有啲問題啊，係啦。不，其實係有關係嘅喎，你記唔記得？佢就係講嗰個軍。 我 記唔記得？ 係，我唔係好有印象啊。即如果你話嗰一套哥斯拉。 因為太耐了夾咗嗱，咁而家佢又臨尾啦，你又睇埋嗰個字幕之後嗰、那個彩蛋嘅，咁又博佢下一套歌詞啦，你又覺得點咧？咁 點講咧？其實我有少少去諗緊係，即係唔係，即係點講咧？其實再拍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嘢咯，我會覺得未必有啲咩新嘅。即係未必有啲咩新嘅 input 咯，即係我自己就唔算係好期待嘅，其實。 其實你咪唔知道。 即係叫做如果有嘅話，咪睇咯。但係我又唔會話好期待，因為我覺得唔會，即係唔會有太有一啲新嘅意念喺裏面咯。 唔係，但係你知唔知佢嗰個岩石度嗰啲係咩嚟嘅咧？即係佢畫咗嗰啲係咩嚟嘅？ 唔係應該有先，佢嗰幾隻嘢。有，即係總之有一，我見到好似有一隻係類似大飛蛾咁嘅嘢啊嘛。係 啊， 係咯，即係我唔係好清楚嘅其實。 係啦，就因為可能咧一般咧，你可能你都唔係睇開嗰啲怪獸片咧，你都唔知道幾隻咩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到底佢呢個彩蛋能唔能夠發揮到彩蛋嘅作用咧，同埋發揮到預告片嘅作用咧，其實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大家都唔知嗰只咩嚟，又冇用啦。咁同埋依幾時做啊？下一集咁一般咧，有啲咁嘅彩蛋嘅戲咧，通常下年啊做噶嘛。佢又唔係，又要再下年先做，好似有少少。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都仲係上半年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再佢，其實可能我覺得佢叫做做住先又，即係睇你哋反應啦。即係反應好咪做咯，反應唔好就算啦咁樣。 咁啊，嗰陣就拍㗎啦。不過咧，要兩年後先有得睇。 即係我覺得耐咗少少咯。 係啊，係 啊， 係 啊， 耐咗少少，可能到時都唔記得㗎啦，老實講。 又唔記得咗啦，唔止啊，好多人都冇睇啊，即係話到明，喂，唔好走啊，喂，諗咩有嘢睇，啲人都唔睇啊，其實好多人。 有我嗰場就啲人都有睇嘅，即係有留低嘅，但係大家對呢個彩蛋嘅對彩蛋嗰個點講咧？即係嗰個滿意度其實唔係好高咯，係、 嗯、 啊，唔係太滿意啊！我見到佢哋即係有人係直情係睇完之後，佢覺得睇完之後佢話即係嚇、我坐喺度等咁耐就係、是、即係就係睇個幾十秒又唔知佢做緊乜咁樣，即係直情我係散場，我聽到有人咁講嘅，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坐喺咁耐，然後等嗰段彩蛋係唔精彩嘅。 嗱，即係如果咧，佢直情影下嗰啲怪獸咧，可能就好啲。佢又俾啲岩石，有啲壁畫咁。如果佢唔 get 到嗰啲係咩嚟咧，咁啊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㗎喎。 係啊，即係可能你俾一隻怪獸嘅 CG 咁樣，即係整到靚靚仔仔咁樣，可能吸引啲嘅。 影幅相， 但佢係 是 即係我覺得可能都係有少少慳錢啊。即係我覺得都係有啲慳錢啦，因為佢都唔知道係咪真係會拍，即係叫做自反應咁，但係 拍嘅呢度， 唔係太驚喜咯。 唔係因為其實如果佢影到少少相啊，即係佢唔係俾啲壁畫嚟睇，係影到啲影到條尾嗰啲咧，即係唔知咩嚟嘅，咁咧咁可能都好啲嘅。而家咁咧，其實佢拎唔到嗰個關係喺度啊，即係對一般嘅觀眾， 或者係唔夠精彩咯，係啊。即係總之我走嘅時候，大家都有少少即係覺得個彩蛋好似唔係太吸引咯。 你淨要識嗰幾隻怪獸，你要知佢個名嘅，咁你就覺得哇正啊咁噶。如果你唔知咧，其實係冇意思㗎，嗰個彩蛋係啊， 真係飛我啊，以為 咩啊？ 真係以為飛我， 真係飛我， 真係以為飛我啊嘛。 係啊，因為你要熟㗎嘛，其實你要熟佢即係想玩啲嘛。咁同埋亦都唔係太多人去 line up 到啊！話 King Kong， 因為 King Kong 係一個美國嘅即係比較 traditional 嘅一個古仔啦。咁唔係太多人話 line up 到啊！話 King Kong 原來可以 line up 哥斯拉嘅喎，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唔係即係唔係太多觀眾可以直接聯繫到呢一樣嘢咯。 係唔係一般觀眾會諗到 咯？即係你有睇怪獸片？係 啊，即係直情我散場。散場嘅時候，直情我都聽到有啲人係連嗰隻係哥斯拉都認唔到 啊！ 即係佢就話：哦，即係做咩咧？即係有條恐龍咁樣咁咯。 同埋做咩怪獸叫？ 係啊！ 其實嗰個怪獸叫係哥斯拉個叫聲係好咩噶嘛？招牌噶嘛？咁如果啲人都唔知道，咁其實就冇用咯。係。其實知 係其實係冇用咯。 其實對一般觀眾冇用。 因為你其實係兩班人嚟噶嘛，即係你去睇。美國呢啲怪獸片同即係美國 King Kong 我都當係怪獸片啦。咁同埋你睇日本特攝嘅怪獸片，可能係兩類人嚟噶嘛。 係 啊， 我哋 即係你嗰個族群未必係 line up 到咯。 我哋會睇曬，但係幾多人睇曬嘅咧，就少啲。係 啊， 明 啊，即係你可以即係佢做唔到嗰、那個。令人睇完彩蛋就覺得哇好興奮，好期待，好想睇啊！快啲拍啊！唔知幾時有得睇呢咁樣，即係冇呢種感覺咯。反而係更加多係唔知佢做緊乜啊！即係總之知佢可能會有下一集，又會有第二啲怪獸，但係唔知嗰隻係乜嘢，亦都冇話特別好期待嘅感覺咯。 做唔到個期待感覺，冇錯，即係對普通觀眾 做唔到， 因為咧一般嘅 普通觀眾啦， 一般嘅彩蛋嘅作用咧係要對。唔睇開嘅人都要發揮到作用先叫有作用嘅，即係你 Marvel 就做到啊。 係啊，或者你係啦，或者你係叫做話發現咗一啲嘢，但係你神秘啲嘅咁樣，咁唔知係乜嘅，咁大家可能仲未知嗰隻係哥斯拉估下喂會唔會係哥斯拉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即係比較有 talking point 咯，即係起碼你睇完。你睇完之後，你會出到嚟，你都會同人哋講話，你估嗰隻係咩咯？ 佢留得個問號咧，佢都想知喎。咁佢問下人啊，查下，佢咪知道哦，原來嗰個哥斯拉咁可能佢就有個期待啦。 係啦，係啦， 嗯， 係啦，即係要即係應該話其實你某程度你要係 要观众去做多啲啲嘢先会知道佢做緊乜，咁呢一个先係即先係彩蛋作用囉。 佢又太 fans 向囉，呢个变咗。 係呀。呢个华纳㗎嘛，咪同 DC 嗰度一样囉。 即係佢唔識， 即係佢本身啲超人片就係同呢個一樣，我犯咗個錯誤，就係全部都係 fans 向你嗰啲街外，因為而家最大市場嗰啲人都睇都唔知佢做乜嘅，全部。 其實最大市場係街外啊嘛， 其實但其實老實講啦，你即係拍做電影去 sell 去全世界，你要面對一樣嘢就話肯定係。唔係 fans 嘅人就多過 fans 嘅啦。你而家其中一個作用亦都係拓展你自己嘅市場㗎嘛。咁你如果你又係打返你自己本身嗰班 fans 嘅話，咁就會比較弱囉，成件 事。Marvel 個取向就係去打嗰班 non-fans 㗎，就係。係呀。就係成功就喺呢度。 佢真係將一班 non-fans 變成 fans 囉。 即嗰班係新嘅 fans 囉，佢哋鍾意係電影世界觀嗰班囉。係囉。 电影 fans 喎，变咗系， 即系嗰班都未必会睇翻漫画。 系电影 fans 啊， 但系电影啲嘢佢就会 一啲啲啦，系啦，即系有啲可能因为咁会睇翻漫画嘅，即系佢想知道，即系佢可能好功能性啦，即系可能佢知道我嗰段系嚟自漫画边一段嘅，咁佢可能会睇翻咯。 佢会知咯，想系咯，佢就未必话会帮衬漫画。 佢会想知咯，佢好奇咯。即係咁，但我覺得呢個都係拓展市場嚟嘅。咁始終你電影擺出嚟，其實佢肯定佢個受眾即係會比你之前嗰、那個族群係唔同咯，同埋會多咗咯。因為你一去一 sell 就 sell 去世界各地㗎啦嘛，你電影。 嗰係全世界嘅，冇錯。好啦，咁呢個King Kong有冇想講啊？定係你想轉講星之形啊？阿夏木貝。King Kong。King Kong 其實。我自己睇我覺得我覺得就今集我覺得拍得即係少少啦，就我覺得喺官能刺激嗰度佢拍得多咗嘅。 係啊。 即係過往嘅focus King Kong 嘅破壞力好多時係喺 building 啊，一啲建築物啊，破壞一啲死物啊。即係呢一方面比較多啲嘅，但係今集真係講緊一啲殺傷力啦，即係直情有一幕係佢即係吞咗一個士兵，吞咗一個人，咁呢一幕係即係都深刻嘅，因為即係過往嚟講，你覺得King Kong係咪打爛啲即係打爛啲樓啊，打爛啲直升機啊，即係咁今集當然都有啦，咁但係即係你會覺得係叫做破壞死物就多過去殺戮嘅，但係今集你會覺得佢殺戮嗰個意味 係 強嘅， 係咯，咁又 係喎，係啦，呢個有少少唔同，有少少唔同，我覺得同過往King Kong嘅形象有啲唔同，因為過往其實你唔會，即係點講，你比較少會見到佢，哇！即係佢真係吞咗個人啊咁樣，即係你覺得感覺上你就係覺得King Kong咧破壞力好大，但係你唔係覺得King Kong食人啫嘛，係啦，少啲啦，即係嗰個形象唔係咁出啦。即係可能佢都係佢行過喺個市中心行過，咁佢就砸即係踩爛咗啲車咁樣。咁但係以往嚟講，佢都唔會話好 focus 話個車裏面有人，你俾佢踩死咗啦咁樣。但係今集你就會見到佢係真係即係有人走出嚟即係個直升機度走出嚟，又踩死咗個人咁樣嗰種感覺咯。 真係會，係 啊，即係嗰個 killing 嗰個形象係重咗嘅，你會覺得危險咗嘅咧，即係 佢你唔好救佢咯，即係你係佢 friend， 佢就會救你咯。即係如果你係佢敵人，佢會打死你咯，係咯。即係佢比較係好 係啊，其實佢都 好清晰嘅呢只 係啊，套戲係啊，同埋套戲你都會覺得佢係即係將嗰個其實個主題幾出嘅，即係話係即係剛才講話人類對自然界應該要有一個尊重同埋有一個敬畏嘅心啦，咁同埋就係話有啲嘢都係即係你人類虛先嘅喎，即係你抌嘅，即係人哋住喺呢一度，佢守護呢個地方，你抌幾個炸彈落去，咁佢唔打你打邊個啊？咁其實你冇得怨喎，真係。 係你炸人間屋，大佬。 係咁當然。係啦，咁當然即係成個古仔，你會覺得係嗰個科學家衰啦，即係佢瞞住曬佢成天人，佢甚至佢嗰個助手，即係嗰比較年輕少少嗰個學者，咁佢都瞞咗，因為佢都唔知道有啲即係唔知道有咁危險嘅嘢喺度咁樣，咁所以 所以點解我覺得似 Lost World 啦。咁但係我覺得佢主題係明顯嘅。咁其實整體嚟講，我覺得即係我唔計最後彩蛋嗰 part 啦。咁我覺得整體嚟講都比我想象中好好嘅。因為其實佢 poster 今次個 poster 我覺得唔係好吸引嘅，即係有種好其實個 poster 幾 old school 啊，你覺唔覺啊？ 佢專登嘅現代啟示錄啊嘛。 係咪啊？係 啊。 哦，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就有啲 old school 啊，覺得即係又係睇啲即係啲大型怪獸打打打咁樣，我又即係我其實本身興趣咧就唔算話好大嘅，咁但係睇落咧，即係睇咗嘅時候，我又覺得咦佢比我想象中好，因為其實佢有啲 message 喺裏面咁樣嘅。 係啊，我都覺得比我想象中好睇，我想都冇乜期待，我睇下咯，做節目 就冇乜期待㗎，我真係。 啊、 即係最初真係冇乜期待嘅對呢套。 睇完又唔係好衰喎，咁咯，都係。 啊！睇完其實唔差㗎，同埋佢有佢理論咯。啊，佢其中一個就係講翻年輕學者就係講佢嗰個假設啦，就係呢個地心中心嗰個理論啊嘛。 地球空心論 係。啊，地球空心論啦，地球空心論呢一樣嘢其實都即係令人有即係佢哋提出嘅一啲嘢啦。地球空心論啦，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冇人去嘅一個島裏面，其實係一個通道啊，各樣嘢。即係啲好點講咧？好九世紀啊，唔係十都二十世紀初㗎啦，即係嘅一啲早期科幻小説嗰種感覺啊。係 啊 係 啊。 即係嗰啲係啊，即係海底二萬里嗰啲 friend 啊，即係嗰有嗰種感覺 ，time travel 嗰種 friend 嗰啲 friend 啊，即係有嗰種有嗰種。點講呢比較古典嘅感覺，因為你而家譬如我如果拍2017年嘅古仔，你唔會再攞呢個地球空心論呢、這個即係呢一樣嘢嚟玩㗎啦嘛。即係因為你咁樣玩係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喂唔係啊，即係你咁樣講咁樣。咁但係你將嗰、那個時間擺返去70年代，咁又好似即係 even 你話即係大家而家係唔相信呢一樣嘢，但係你將佢搬去70年代咧，又好似覺得OK 啦，咁你講得通咪 OK 咯嗰種咯。 其實呢個理論有 即係你會接受咯。 呢、這個理論其實都有與時並進。 即 係 你 即係唔係而家個理論又有啲新嘅講法嘅，即係其實嗰度唔係一個地心啊嘛，係一個另一個 portal 去咗第二個世界。 嗯， 系啊，即系其实 系啊，因为佢套戏里边就系讲地心啊嘛，因为其中一样嘢就系佢话，即系掉炸弹落去嘅时候，佢录得咗个地震嗰个波幅系强，所以佢觉得即系下边其实系空心嘅咁样啊嘛。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呢啲嘅岩洞下边咧，可能系一啲 portal 嚟嘅，即系其实就系呢个，即系好似咩咯，好似海战太平洋咁咯，即系其实嗰啲怪可能系通过 portal 喺第二世界度嚟嘅。 嗯， 即係如果係新啲嘅解釋， 係啊，所以 即係其實係啲人 係啊，我覺得 嗰度係喺度，嗰度係第三，但其實入咗去嗰度穿過咗個 portal 去咗第二度嘅，即係而家有啲新嘅解釋係咁嘅， 係咁我覺得OK 嘅，即係佢成個整體俾我嗰個感覺都係完整啦， 係啊係啊， 咁同埋即係都好難得啦，即係通常咧怪獸片你好多位都。即係你都可以好多位去吐槽佢啊，但係佢呢一套我覺得都相對合理嘅啲嘢。 係咯，係咯，我又覺得佢又冇咩反駁嘅喎，其實係咯。 係啊，唔係太多反駁嘅，即係你睇完你冇乜位話，即係好鬼敏感啊，你點解要咁做啊？即係冇乜嘅，即係 Ethan 你話啊黑人嘅長官。佢一定要懟冧啊King Kong，其實你都明喎，因為佢即係佢殺咗你好多部屬啊嘛。 嗯。 係咁佢有嗰、那個anger 喺裏面啦，即係佢有佢個憤怒喺裏面啦。咁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個，即係佢亦都代表咗就係話佢覺得人類係呢個世界嘅王，佢所以佢要贏咁樣。即係呢一啲都係即係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個 message 嚟嘅。咁你唔會話覺得。喂，點解你死咁多人啊？仲要咁做啊？你嗰、那個即係你想接嗰、那個下屬，佢都死埋啦。咁你做乜仲要上去啊？咁樣即係你唔會特別有咁樣覺得係，即係你唔會覺得係不咯？應該話 我唔係不，因為現代啟示錄其實佢都係講緊呢個即係文明同埋呢個森林嘅衝突啊嘛。 即係佢都係講呢樣嘢嘅，其實咁係 啊，所以整體係好嘅，我覺得比我想象中好。 係啊係啊，其實係嘅係啊。即係其實呢套咧有好多人滿意過睇上一次套哥斯拉，因為上一次套哥斯拉太過玩嘢啦，哇半套都睇唔到嘢啊！出咗隻歌聲都黑咪嘛，好多問題嘅。但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差嘅，佢上咗套係有佢一啲講古仔嘅方法嘅。咁你呢套咧，其實佢反而咧係中規中矩嘅，但係咧就會啱啲即係大眾嘅觀眾咯。即係其實佢真係唔悶嘅，同你係咯，係啦咁咯。 其實唔悶嘅，我覺得 冇悶係啊，完全係由頭到尾嘅套戲。係 啊，即係。是即是你話比較嘈少少嘅位咪女主角部相機囉，即係即係嗰個你嗰、那個年代嚟講，其實你話嗰個喺黑夜去即係佢燈光唔夠嘅情況，佢又冇閃光又冇打燈，其實應該影唔到嘢。即係呢一個係少許吐槽，但係呢啲好 minor 咁嘅所謂，即係喺佢個劇情個推進上面，你唔覺得有太多繁忙嘢咯？ 好，即係都滿意咯。OK， 咦，咁使唔使講下星之形先啊？住呢度講完未啊？多啊呢度。 哦，星之形好啊，講下星之形啦。星之形就整體我覺得好感動嘅，成套戲真係有即係好多人其實之前講話睇《李冰明士》係好感動啦，咁我一般嘅，但係《星之形》我真係睇到有啲眼濕濕嘅，係因為佢講啲嘢係好真實，成個故仔非常之真實嘅。咁佢講好多即係我睇喺優先場啦，咁其實佢哋有同香港一啲即係聾人嗰啲協會啊嗰啲組織去合作，咁之後有講少少關於聾人嘅。生活同埋教咗少少手語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呢套其實唔係真係講聽障人士，即係唔係真係探到聽障人士嘅生活，其實反而係探到校園欺凌同埋個排斥嗰樣嘢。係即係呢一樣係講得係更加深入。首先其實即係佢都講嘅話，佢細個嘅時候佢即係欺凌嗰個同學仔啦，女主角啦，咁但係其實大咗之後佢。自己就變成被欺凌嘅角色，咁即係話男主角其實同時間佢係曾經經歷過佢係孤兒人嗰、那個，即係佢係個欺凌對方嘅一個人，亦都係同時佢都即係後嚟佢就做埋一個受害人咁樣嘅，咁所以佢去探討咧個心態係可以做得好好啦。咁佢其中個 presentation 就係話佢見到啲人。佢唔即佢係有啲拒絕去同人哋去交往，有個社交恐懼喺裏面，咁所以佢見到啲人佢見唔到個樣嘅，即係佢之前都望地下，但望上嚟咧佢都認唔到個樣，所以打曬交叉嘅。咁佢係用即係交叉咧個表達方法，我覺得係好好嘅，因為即其實一啲叫做喺學校生活啦，呢、這個青少年學校生活佢唔愉快嗰啲人咧，係真係咁嘅，佢認唔到佢啲同學嘅。即係佢認，即係就算你話喂成班人其實可能喂中一至中三都係同班嘅喎，係認唔到㗎。即係佢係，因為佢喺佢自己個世界度，佢拒絕同人哋去交往啦，因為佢好驚又會再受傷啊咁樣。佢亦都冇一個自信啦。你見到佢即小學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即係都幾受歡迎啊，都幾活躍嘅一個男仔。但係佢去到中學同埋去高中嘅時候，佢係直情即係連即主動去同人傾偈都做唔到咯，你見到，咁所以嗰、那個影響係好深嘅。咁同埋就係話佢即係你會見到一啲譬如關於即係亦都有人提到話呢套都有講少少關於譬如學童啦、青少年自殺嗰樣嘢啦。咁其實都係嘅，即係你譬如喺呢一套作品裏面，其實你男女主角都有嘗試過去自殺啦。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一樣嘢，就話你唔係同啲小朋友講話，喂，你堅強啲啦，你啲困難唔係困難。其實你睇到成套戲，你會 follow 到咧，就係你如果你係外人嘅話，其實你解決唔到嘅，即係已經話你幫唔到個主角，係即係佢喺一個即係佢可能小學嗰班同學好好嘅，跟住因為發生呢件事就四分五裂啦，咁大家之後就有解體，都 friend 唔翻啦。咁你係外人，你係幫唔到佢喎。咁所以佢自己嗰種叫做話覺得好內疚啊，覺得好唔開心啊，嗰個情緒其實係一路係喺度嘅。 咁所以咧，我都係即係佢有探討呢一樣嘢，就係話你去其實有時你係去了解有個同理心咯，就唔係話大人就係同我哋講，你夠膽死，咁點解唔夠膽面對困難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講就真係好冇用嘅。咁我覺得呢一套戲其實都有講到呢一啲。咁同埋我話點解講得好真實呢？咁佢除咗男主角佢嗰、那個嗰、那個心情佢真係寫得好好啦，即係嗰、那個個情緒啊，佢個個性變化。咁此外呢就係、是、呢、那個佢周圍嘅同學唔同嘅身份，即係例如譬如話有個女同學啦，即係串串地啊傲嬌嗰個女仔，咁佢其實即係你會見到佢應該係即係對男主角係有好感嘅，咁但係佢亦都唔會去即係表達，佢唔識表達佢自己啦，咁但係佢會做一啲嘢，其實佢係好想大家好似以前咁，咁同埋佢會將佢自己一路係遷怒於女主角啦，咁佢其中一種即係好常見嘅人。咁另外好常見咧，就係嗰一個叫做我哋話扮好人啊嘅同學啊，村井同學。咁啊，村井同學一個女同學啦，咁佢冇主動去欺凌人嘅，但係人哋欺凌嘅時候，佢就會即係喺埋，即係喺隔離喺度，即係加把口啊，又會一齊笑啊咁樣啦。咁但係喺佢嘅角度，佢覺得自己冇錯嘅，從來都冇錯嘅。即係佢唔覺得有一個罪疚感，呢個係更加多。在校園欺凌裏面更加多這一類型的人咯，因為他覺得我沒有主動去做喎，不過你笑他你玩他我就陪埋你們一起笑咯，咁但是不是我錯啊，我沒有做錯的我覺得他沒有事的，我都想跟他做朋友的，即是他會自己去自圓其說，咁其實呢啲喺真實世界更加多嘅，咁所以喺校佢呢套戲係講校園欺凌講得真係好到肉咯，因為其實更加多係呢一啲同學嘅時候受害人其實即係翻唔到身啊，佢係即係佢因為佢覺得冇人幫佢，即係人哋玩我嘅時候，你喺度笑我，你都喺度笑我，咁我點同到你做朋友呢？我都唔可以同你講我唔開心啦，咁同埋調轉你都唔夠膽同我做朋友啦。是因为你同被欺凌的对象做朋友，你自己都会被人摊埋一份的嘛。咁所以其实是没有人夠膽去即帮这个受害人。咁这个都是一些校园欺凌其中一个即一个特色啦。咁同埋就是说大人帮不到手的这件事。即你会见到男主角最初点解会被欺凌，其中一样嘢其实是老师在班上面即是公开咁样指明佢，就是你之前即是蝦啊，即是蝦个女主角嘅蝦啊西宫同学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是大人越插手呢，其实成件事是不会好处，即是你越插手又越差，又有好多嘢，咁所以呢个是一个好複雜嘅问题，其实即是无论是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啦，即是呢两个国家比较严重的欺凌问题，其实他们都研究了很久，究竟即要怎样才可以缓和这个校园欺凌这样东西呢，咁其实以前就觉得不如找啲社工去帮下他们，找啲大人去帮他们，但是他们其实你会发觉就好像戏里面这样，就是个老师想着帮个女同学，但是其实他最后就令到男同学被人欺凌咯。咁呢一個係即係你大人係好難做到啲乜嘢嘢，咁所以其實美國呢即係近年係有一個新嘅理論嘅，美國嗰個新嘅理論就係話即係佢係鼓勵啲受害者話你唔好求救啦，即係你求救呢其實佢可能幫到你一次啦，即係你嗰次就可能唔會俾人打，唔會俾人屈，唔會俾人鬧，但係長遠其實解決唔到個問題。咁而家美國其中一個理論就係話佢鼓勵一啲受害人，即係真係你自己堅強咯，即係你強硬啲啦，或者佢打嚟啊，你打翻轉頭啦，即係打交都唔緊要嘅。但係你即係你唔可以示弱咯，即係你話俾人嚟聽你唔係弱者，你唔係俾人欺咗就算嘅。咁而家美國係有呢種理論嘅。是直情就話你唔好即唔使同大人講啦，同大人講都冇用㗎，你人哋打你打返轉頭啦咁樣。咁但咁樣嚟講反而呢喺美國其實某程度上 work 㗎喎。即雖然你就即啲學童打交係另一個問題啦，但係咁樣係真係啲人係少咗去即欺凌嗰個人㗎喎。 即係呢一個係但係即係唔係一個好圓滿嘅解決方法呢，咁我即係我都保留，因為咁即係咁你會轉咗去校園暴力嘅，即係其實即係但係就有呢一個講法，咁但係喺日本嚟講嗰個情況其實係更加複雜嘅，因為日本嗰種欺凌同美國嗰種欺凌有少少唔同。美國欺凌好多時候係物理上嘅，即係我即係全身係捉佢入廁所打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即係真係一啲物理上嘅攻擊啦。但日本好多時咧唔係嘅，即係你會見到男主角被欺凌，男女主角被欺凌可能係佢淋巴，跟住走嚟淋你水，跟住話唔好意思啊，我唔覺意咋咁樣，或者佢走去喺你張台度寫好多好。即係好惡毒、好刻薄嘅字句咁樣，令到你個心靈好受傷咁樣，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心靈上面嘅攻擊，就唔係一啲話好物理上面話我打你兩錘，即係呢一類型，未必係呢一類型嘅嘢咯。咁我會睇到就係話喺孫思源嘅政府其實都有講呢一樣嘢，同埋男主角嗰個立場好特別嘅，因為佢覺得其實佢唔單止係個受害者嘛，因為佢知佢好清楚佢自己點解會俾人欺凌，就係因為佢之前欺凌女主角，佢即係令到佢受傷咁樣。咁呢一樣嘢佢係好清楚，咁所以佢同時間其實佢你見到佢唔求救嘅，因為佢覺得即係自己嘅錯，所以你見到佢從來冇話即係向啲老師又或者向啲大人求救話我俾人。即係俾人蝦啊，點點點啊，佢冇講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咧，係可能更加複雜嘅。咁呢一套戲裏面佢都探討，其實可能最後嗰個叫心結係要靠翻呢班小朋友，即係呢一班年輕人，佢哋自己去慢慢打開呢個結咯。係，咁佢係講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套戲我自己就覺得好感動嘅。即係相對嚟講，你話聽障嗰 part 咧，我覺得。唔係太特別嘅，因為佢好多位佢鏡頭都錯開咗，即係有時佢譬如做一啲手語啊，咁佢都係冇影到嘅，即係直情可能影下背脊啊，或者個角度啊咁樣，咁就大過咗㗎啦，就冇去即係冇去真係去做，即係做俾你睇咯，即係可能就係得幾個動作簡單動作咁佢有，但係冇話即係成個句子嗰啲通常都係錯開咗嘅。 嗯， 咁另外就係、是女主角嗰個配音啦，咁我覺得好正嘅，因為即係如果大家有接觸過聽障人士，佢哋講嘢都係咁嘅，即因為佢聽唔到啊，佢聽唔到，佢好難 adjust 佢自己講嘢咬字係其實係咪正確咯？係啊，咁佢都係即係佢講嘢都好似即係口齒不清啊，唔係好知佢講緊乜啊咁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配音員其實就真係英傑一共嘅，因為真係佢真係可以做到嗰種感覺出嚟咯。 係啊，畫頭都就聽。 咁整體我係中意。 有畫頭都聽過佢講嘢係好似嘅，好似啲聾啞人嗰啲講嘢咁。 係佢其實唔係啞，但係因為佢聽唔到嘢，所以佢 佢 唔知自己讲得啱唔啱啊？系啊，佢亦都唔知你所指啱嗰样嘢系点样先叫做啱咯。 如果大家 系因为佢听唔到， 校咧，你就会听过佢哋系咁样讲嘢。 系 啊，即系佢哋真系咬字唔清咁样嘅。系啊， 咁呢个 即系其实呢一样嘢系唔出奇咯。即系你如果你当场好似你如果你学一样外语，但系其实你冇听过佢哋讲嘅。你就係從文字嗰樣嘢，其實你係好難學到一個外語咯。 咁當然啦， 係啊，呢個係好正常，係啊，呢個好正常嘅，所以佢係演得好好咯，係即係佢嗰個聲演嗰能力個聲優係真係應該係阿祖健揸得嚟嘅，係做得好好嘅，我自己覺得。 即係動畫度，如果用一個咁嘅題材都好少有嘅，即係你講啲殘障或者呢啲咁，其實通常一般人會避開嘅。 系少啲提咯， 即系佢 少啲提啦，因为其实好多人嘅世界里面就系、是、唔大家就系个你我他就系好普通嘅人咯，唔会特别话觉得即系我有一个身残人士啊，嗰啲咁样如何者般就比较少呢一样嘢嘅，系啊，咁同埋就算可能你想象嘅身残人士咪可能 坐輪椅啦，呢個最易搞啊咁樣。咁但係佢就係、是、用一個聽障人士，同埋你見到佢有 study 嘅，即係佢哋聽障人士點樣生活啊嗰啲嘢，咁佢都有 study 過嘅。咁你會見，即係你都會見到啲嘢。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就唔係講得，唔係真係講得太多嘅。即係佢唔係講得太多話啊聽障人士點樣融入社會，佢唔係講呢樣嘢，佢反而講校園欺凌係多過即係個聽障嗰樣嘢咯。 係咁啊，係啊，係啦，咁啊，似乎係咁。咁呢套好似都幾吸引到日本啊，亦都攞獎呢套戲咁啊，都 係啊。因為其實日本我諗其實係 hit 翻中佢哋嗰個社會啦，因為日本個欺凌嘅問題係真係間間學校都有。是真的非常之非常之普遍的一樣嘢， 即 係 其實 呢一樣嘢係佢哋大人諗好耐都解決唔到嘅嘢。 其實呢個問題都 universal 嘅，即係你個嚴重性就算 係啊 強啲定低啲，其實都有。咁而香港都唔即係係 啦， 唔係冇都有。 香港都有，但係香港個程度其實真係冇咁大咯。即係相對嚟講香港就首先佢比較少，就係好似美國嗰啲真係叫做我捉你入廁所打嗰啲啦，即係真係物理嘅攻擊比較少嘅。我唔係話冇，係比較少啦。咁而佢哋又未去到玩到好似日本，即係日本係玩得好勁嘅，即係可能係我直情收埋你張台啊，即係收埋你張凳啊，你冇位啊，即係或者係你張喺咗你張台度係咁寫嘢啊，即係寫啲好。他人真嘢，即係佢嗰個心理攻擊係好強嘅。咁香港其實兩邊都唔算太強嘅，係啊。咁亦都未去到話每一間學校一定會有嘅嘢，即係未至於去到咁普遍嘅。即係雖然都有，但係又未去到好似佢哋咁勁。咁所以但係都有嘅。咁但係可能香港嚟講就係話未去真係好即係你而家見到其實香港都未算好正面咁樣去面對，即係去解決呢一個問題。通常遇到呢啲嘢都係我掉俾即係一係班主任搞，班主任搞唔掂就掉俾社工搞。咁其實通常都搞唔掂㗎啦，咁都係冇㗎啦，即係都係俾你傾下偈呀嗰啲咁樣囉。即係眼見到嘅咪即係真係捉到見到嘅咪罰下啲欺凌人嘅同學囉咁樣。即係冇話有一個好即係好有效嘅對策。 我又覺得香港如果真係打到爆曬光呢，係報警就得㗎喎，唔使報俾阿 Sir 聽嘅。是真的報給阿 Sir， 幫人差佬那些阿 Sir， 就可以了。 是啦是啦，即是你去報警就可以，咁變咗香港其實少啲嘅，即少啲呢一類話真係好物理嘅攻擊咁樣。 因為我跳咗去 香港 呢。香港通常係比較係可能係排斥啦，玩即佢唔敢去物理攻擊，咁佢就係一啲精神上面有排斥你啦，孤立你啦，呢一啲就會比較多一啲。 係。 香港呢，如果你整親啊之類嗰啲呢，你報俾阿 Sir 呢，即係學校嗰啲阿 Sir 分分鐘仲同你求咁多件事佢。你報警 就 得㗎。 係呀，你報警就得 㗎啦。係呀，報 警就得㗎啦。 報俾阿 Sir 聽。即係 Sir 廢。咁同埋香港係會，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物理攻擊嘅話，佢哋係會認真處理，即係警察係會認真處理呢件事㗎嘛。 因為佢唔 即係你唔會話覺得啊，佢哋都係細路仔咁樣就即係冚，即係由得佢啦，唔去處理啦，你哋和解啦，就唔會咁嘅。你真係有傷人嘅話，佢就真係認真處理咯。 即係反而呢樣嘢，我就覺得香港好啲喎，係咯，即係佢係會直接當一個 case 去處理咯。佢唔理你學生定係你係大人嘅咩，你一樣係傷害他人身體啫嘛。 係啊，即係呢一樣嘢反而可能香港已搞過微博咯， 阻嚇到啊。 係啊。是有阻嚇作用的。 阻嚇作用有啦。喂你大佬你帶槍返學啊大佬鬼佬。 是啊，真係好 crazy 嘅，即係係美國就真係好 crazy 嘅。 香港你帶槍出街都俾收啦。唔好唔好。 你喺香港根本就唔可能帶槍出街啦。 根本冇人可以有藏械啦，因為其實你冇人有槍牌嘅。即基本上啦，即除非你係嗰啲特殊嘅情況啦 ，OK， 咁你一般情況都唔可以擁有㗎嘛，咁所以我諗你香港係因為嗰啲嘢就管得，即嗰啲就係因為佢管得緊嘅，反而呢樣嘢上面你反而冇咁嚴重，調翻轉，即係華人一定有㗎啦，呢啲點會冇啊？係咪每一個班房都有？ 係一定有嘅。 玩嘅人咁啊， 係程度唔同咯，佢可能其實係一個叫做排斥咯，佢未必真係一個叫做去到 欺凌，即係真係一啲好即係好主動去做一啲嘢嘅地步咯。 即 香港比較多係即係話，我哋唔同佢做朋友，我哋當班上面冇呢個人，係即嗰類會多少少嘅。 即可能唔知道會唔會而家嚴重咧？我哋以前見嗰啲咧，佢只不過可能你永遠有個人係會成班係會最俾人玩嗰個，但係佢又唔係當，即係但係佢哋都會當佢係朋友嚟嘅。即係有少少大雄咁嘅，我以前見嗰啲就有少少大雄咁咯，即係佢會揼，可能會揼佢㗎，可能會玩佢㗎，咁但係佢又唔係完全唔當係朋友嘅喎，即係我哋以前見嘅都係呢啲咯。 兩種都有嘅，兩種都有嘅。 中咗。 係啊，但係真係打嘅就比較少啲咯，香港。 嗯。 一啲啲啊，一啲啲啊，通常話咪會係男仔嗰方面係通常會偏向是打的多一点，但是现在有些女仔 都会是这样。 是吧、哦、 是啊。 看完这个狼人之后啊，有什么事啊是啊。好。好。星之形就是不是未正式上啦，那是不是这个导演见面场是来的，是吧，是不是来的 星之形，星之形不是。 星之形那个是哪套啊，那个是 这个世界的角落。 世界的角落 ,OK,OK,OK。星之人冇搞呢個導演見面場，係喎係喎，搞錯咗，係啦，咁兩套都值得。 咁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戲，我都推介 嘅。係係，絕對係，係啦，兩套都係好有啲意思，有啲文學嘅味道嘅，其實係咯，即係唔係平時嗰啲有文卡通啊咩或者打咁嘅，唔係嗰啲嘢嚟，係有啲意思嘅。 係 係，唔係嗰啲嘢嚟 嘅。嗰啲嘢嘅，即係好多人以為一打就係啲無謂嘢，唔係呢套好有意義嘅戲嚟嘅。 系 啊，一般人都值得入場睇一睇，咁啊。 同埋佢話原本日本咧漫畫版做嗰陣時咧，咁都已經因為咧揭穿咗好多社會問題咧，而俾啲家長啊之類嗰啲話太殘酷啦，即係咁唔實啦，話叫停啊。 咁先好係嘛，大佬你揭穿個現實反而唔好。 是啊，咁咪啲人后尾啲人咪话我哋係真係要讲返呢啲嘢喎，啲嘢真实存在喎，咁所以係一照唔理佢。 但因为漫画版我就未睇嘅，但据闻漫画版佢讲欺凌嗰啲位就讲得更加多嘅。 可能就真係係得太过现实咗啲。 因为其实漫画版咁多期其实佢都要浓缩嘅。咁同埋佢都要鋪男女主角嘅愛情線囉。 嗯，哦，咁係。唔係嗰啲虛構啲暴力我又唔覺得係問題嘅，即係嗰啲仲誇嘅都有啦，但係嗰啲係假㗎嘛，即係嗰啲即係唔係講呢啲現實社會現實嗰啲佢咪接受到囉。 明明隊入咗同學嗰啲都有啦。 唔係即係更加好。 係日本其實好啦，日本其實好嚴重嘅，日本嗰樣嘢係有少少唔同，你見到譬如話喺美國嗰種咧，通常係個形式係咩咧？就真係紀安打大雄嘅形式嘅，你總係會有一個 bully， 即係有個紀安喺度嘅。佢唔會，即係佢即係點講？有一個目標啦，即係叫做始作俑者啊，就係即係嗰阿頭嘅。但係假如你話睇日本咧，好多時佢哋係其實反而更加多好似阿穿井嗰類型嘅，就係話其實佢哋都唔係，即係佢哋唔係大奸大惡嘅呢班學生，但係可能係即係大家起哄有一個key pressure 啦，即係有個團體壓力嘅時候，佢哋就惡識呢個諗住玩呢、這個可能擁下佢，嗰、那個就攞走去增進啊，呢、這個就攞走去拖鞋咁，即係人人做少少嘢，咁就諗住玩，但係其實就即係對方嚟講嗰個攻擊力就會好大囉。 即係佢係群眾 囉。日本就反而係一個 peer pressure 囉。所以佢哋點解更加難搞，就係話有事出咗事嘅時候呢，其實你好難拉㗎。因為其實真係即係可能你冇嘩佢就係攞走佢個拖鞋㗎咗喎。咁你罰佢呀，即係你罰到幾多呀。即係其實每一樣嘢係少少少少咁去。咁當然日本亦都曾經係鬧出啲好嚴重嘅問題啦，即係真係有殺人啦，仲要殺咗人係全班人，即係佢係全班同學一齊殺咗一個同學。 嗯。 然後全班人都唔覺得自己有做錯。 嗯。 係呢個係曾經發生過嘅，即係殺咗個同學，仲要斬咗個頭擺喺校門前面嘅。 嗯 但係拉曬呢班同學之後，佢哋係個個都話自己冇做錯。 紅衛兵嚟啫嘛， 即係或者做錯嗰個唔係佢咯。 紅衛兵咯。 是啊，是很恐怖的，他们即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说即你不知得、哦、美国一定有纪安的，那你可能即叫做打低纪安，或者总之拉了他，那就大家和平啦，这样就没有人去带头去做欺凌，那就和平啦。即美国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日本就不是这样咯。 嗯。即亚洲人的性格都是得人惊的。 是啊。即系你一个就唔得人惊咯，一堆人就得人惊咯。 系啊，文化大革命啊嘛。 系。 系啊。 系咯，一人整你一下，你咪劏佢嚟食咯。嗰时都系咁啦，广州啊。 系啊，跟住然后冇啊，我就系咯，即系我因为吉佢一下啫嘛，咁唔系我杀死佢噶咁样，即系咁样咯。 其实香港都有、啊。 即系佢哋可以系咁咯。 Hello Kitty 放个人头嗰单嘢都系咁嘅啫嘛。 是啊，即其实都有的，其实你同党堆埋一堆就是很恐怖的，可以。 有，其实现在整个社会都有少少是这样的。的即其实你网络欺凌是将这件事升华了而已嘛，其实都是这件事。 嗯。 是啊，值得讲一下，这套戏很特别，就是很竟然可以即用这个题材做一套动画。即现在你知道动画呢，很多时候都是卖 service 的嘛。 是啊是啊， 两种都有的。咁其实如果你睇翻漫画啦，漫画其实系多好多讲即系有一个系列系专讲校园欺凌嘅，即系有一堆漫画家专画校园欺凌嘅题材嘅。咁但系动画就比较少拎嚟改编咯。 动画就大佬每个月即系每个季都新翻，都系萌卡通、萌卡通、萌卡通咁嘅，而家好多时都系咁，都系一咸嘢嗰啲咧，劲女嗰啲咧，真系。 因为佢要卖碟，佢先赚到钱啦。 唉，冇办法，冇办法。卖点啊，佢系。 系啊。 要卖点，系。冇。 卖点咁，你啲人咪卖碟咯。 真系好可惜咯，即系如果日本动画就系话净系咁剩得翻呢啲，咁所以点解呢近年咧，即系近排咧有几套系有啲真系翻啲内涵嘅咧，所以都颁个奖俾佢啦，都应该嘅。系带翻好个风气 嘅，佢都拍得靓嘅，老实讲，成套成套戏拍得靓，同埋音乐都用得好嘅。 系啊，唔系话净系个题材嘅，咁啊都值得大家再次欣赏，即系而家日本嘅，即系真系有内涵嘅动画啦，系咯。 嗯。 好，咁讲晒未？ 嗯。 夏目 系啊，差唔多啦。 哦，咁唔该，夏目贝先，咁啊。系啦，因为陆续有嚟嘅，嚟紧仲有好多啲大片做啊，又《攻殼機動隊》咧，系咪都有冇兴趣咧？唔知有冇配啊？咁好似都 我有，一定系啦。 好，咁嚟紧几个礼拜都 预或者呢个《這個世界的角落》，你又会唔会睇咧？ 我呢套要 睇。呢、這个未必，呢、這个未必。 点解咧？呢、這个都好出。 我感觉好似好闷啊。 哦。 我睇个标好似好闷。 其实有啲嘅，因为其实有套真人版做过啦，已经。其实呢套嘅系有啲嘅，的确系有啲。即系佢系用一个好似爱情故事咁嚟包装嘅，佢反而佢做到尾先开始即系讲打仗嗰样嘢，有啲似阿信嘅其实。 即系纯爱情，其实我麻麻地啊，通常。 佢又唔系纯爱情，又讲啲即系嗰啲咁嘅日本嗰啲咁嘅嘢嘅，咁但系。有啲阿信咁嘅感覺嘅，咁你要 OK 呢樣嘢先得嘅，的確係啊。不過到動畫版聽講就潤色咗好多嘅，係啦。咁啊，唔知睇睇下有地睇下有冇興趣咯，係咯。但係嗰啲西片嗰啲一定要等下目背講下啦，好冇？ 嗯， 好 嚟緊嗰啲啊，係啦，因為好似 都電 show 一定會睇。 係啦係啦，有好似下禮拜有咩咧？下禮拜又未到呢套喎， 美女與野獸下禮拜。 啲美女與野獸會唔會睇咧？呢套都。即係要揾 真人，美女與野獸就會睇嘅。 係咯，用真人重演一次嗰個迪士尼個版本，其實都值得去講下。 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以前動畫版㗎啦。 係啊，咁佢就照出、 這個。不過我都會去睇嘅。 會呢套應該要值得第一個，同埋佢今次加入呢個基佬嘅元素啊嘛，啲人最大嘅話題係。 係啊。 基 佬。咁啊，睇下佢點 BL 啦。 係啊，即係可能唔係好重嘅啫，不過啲人講到好似好嚴重咁。係咯，咁好咁。好，咁下禮拜睇下後輩有時間就同佢又講下呢個美女與野獸啊。 Okay. 好啦。 好，唔該曬後輩。 好。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繼續講少少呢個 King Kong。咁其實咧，台灣嗰邊咧，如果大家記得上次啊呢個哥斯拉啊，即係嗰度鬼佬哥斯拉嗰時咧，咁有一位台灣嘅我叫學者㗎啦，算係研究怪獸嘅學者，算唔算係學者啦？咁 喂，佢對呢啲特攝片好有興趣。咁嗰位叫做唐晴偉啦，如果我冇讀錯係咪？即係三點水嗰個燈字嗰個晴啦，日字邊嗰個位？咁佢出過本叫好得意嘅，佢出過一本書咧，就寫台灣個怪獸故仔嚟嘅短篇集，叫《陸上怪獸警報》，而家揸住呢本書喺手。OK， 咁當然佢有啲係即係比較係啲評論啊，或者嗰啲啦，係一本叫做超復刻啊怪獸點名簿咁嘅嘢嘅。咁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嘅？咁啊咁啊好得意，即係台灣咧，佢哋即係各樣嘢都有一啲嘅專家啦。咁啊，的確啲專家亦都有一定嘅認受喎，就唔係話自己噏嘅喎。即係好似你邊個啊？上次狼人咁啦，咁去咗即係狼人同阿 X 教授咁啦，去咗台灣咁，咁啊邊個訪問嘅？人哋唔係揾啲明星去訪問佢嘅喎，邊個咧？ 誒，趙立方。 係啦，咁人哋係會俾呢啲即係 YouTuber 啊，或者一啲即係坊間一啲即係會對呢樣嘢比較多啲認識嘅人啊，咁會去做呢啲訪問，就唔同香港咧，下下就攏俾啲即係叫名人啊。但最弊嗱，名人唔緊要，但係嗰個名人我又唔見得佢同嗰個作品其實有咩關係，佢都甚至我都冇睇啊，應該都係。咁點解會揾咁我唔知咯，即係但係人哋台灣要揾啲 relate 啲嘅啦。咁啊，當然今次呢位阿唐生都有寫過阿文話，即係冇，但係佢嗰個一般影評啦，佢就冇話一啲太過啲咩特別啦。咁同我哋頭先講啲係差唔幾嘅啫，其實都係啦。咁啊，介紹翻啊，即係台灣嗰邊其實有。真係有啲研究嘅人嘅，咁但香港似乎就缺乏啲啦。香港有好多即係其實都係睇過套戲嘅啫，極極其量啊，咁就出嚟又話專家，咁可能甚至連套戲都未睇曬都出嚟話係專家啦。香港嗰啲係咪好犀利？咁我哋梗係唔係專家啦，我哋睇完睇過啲戲之後再做下功課啫，係嘛？咁根本就講唔上喺香港呢邊有啲咩嘢好有代表性嘅人嘅其實。咁啊，嗰啲其實出嚟做代表嗰啲人啊，其實又係唔識呢啲嘢喎，最好笑就係，係嘛？即係出嚟唱 CBPO 嗰個都唔知有冇又話嗰個係 Star Wars 嘅故事，大唔大鑊啊？係咯，係咯。咁你訪問嗰班即係嚟人哋嚟做電影宣傳嗰班人，又咁求其揾啲電台 DJ 啊，最大粒嗰個係 DJ 啦已經，係啦。其實佢哋識唔識㗎？ 唔係，佢都係揾名人嘅香港，因為香港我感覺上冇一啲人係專注一樣嘢，係咁不斷發布，啲人就理佢啊嘛。因為你唔係名人嘅話，你發布啲嘢，香港啲人係唔會理你噶嘛。 我哋專注發布咗九年啦， 係咪？我感覺上係咯，香港即係你本身係啲係有名氣人，佢突然專家出去講，啲人就即刻理噶嘛。 哦，係成龍突然間喺，我記得有一次成龍嗱，嗰時成龍好 hit 㗎，唔係而家咁㗎。即係成龍係好 hit 嗰個年代，我講緊 ，OK？ 係未變蟲嗰時啊， 係咪八九十年代？不過佢無端咧個收音機度教人點樣炒樓喎？我心諗，即係我知佢成龍都唔會冇炒樓，不過你未去到可以即係好似教人咁啊嘛。係。當然出嚟教人啲人都未必有料㗎，不過即係意思即係唔係啊？你講啲嘢會 唔係佢唔係做開飯咯？咁啊，上 係你講啲嘢會影響人嘅，人哋買咗嘢係咪你負責先？ 系啊， 系咯，咁你唔系，咁你唔好出嚟乱讲嘢咯。即系其实我真系有责任噶，即系如果你出嚟讲我讲错，即系其实我哋都有搞过。喂，大佬，我哋做足功课嘅，即系唔会随便喺一集就开一集就话今集介绍金刚，我话冇啊，我哋即系讲下套戏咋，大佬，今集系嘛？如果要真系整一集介绍金刚，我谂我哋要准备几日咯，最少啲资料。 嗯， 冇噶，我哋冇乜噶，头先睇下啲嘢嘅啫嘛，系同埋自己一啲嘅感觉啊或者。冇乜嘅，我哋好戲嘅就今集做得嚇嚇咁啊！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搞個講座去介紹呢樣嘢，你真係要對嗰個歷史啊原由啊，就多少認識咧。咁而家我講多少少咁多啦嚇唔係專家 OK。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呢個怪獸 boom 呢樣嘢？怪獸 boom 啊， 係我就冇， 即係好似 baby boom 咁啦嚇，即係一個 boom 係譯做乜嘢嘅咧？香港譯做嬰兒潮啊！ Okay, boom 係嬰兒潮，咁怪獸 boom 因為怪獸潮啦，呢個譯做 係。 咁其實就係日本嘅一個名稱嚟嘅。咁其實嗰個就舊啲嘅，嗰其實第一次都係要去到呢個 Ultra Q 嗰個時代。咁其實佢哋之前就唔知佢哋叫做乜嘢嘅，即係之前係都好多怪獸嘅。咁、okay? 但係就去到呢個 Ultra Q 嗰時咧，就開始佢哋叫嗰做第一次怪獸 boom。咁第二次咧，其實就係叫變身 boom。咁其實就係無面超人。咁其實佢哋係會有一系列嘅一啲嘅研究同埋一啲嘅分類， 咁佢研究翻到底怪兽电影或者怪兽题材啊呢咁嘅嘢嘅一啲嘅或者特摄啦题材嘅一啲嘢啦，咁睇嚟香港嘅或者都唔会咁样咯，即系你唔会咁学术真系睇呢啲嘢，你觉得喂好低能啫嘛，啲俾细路仔睇啲嘢系嘛？即系如果香港系有嘅，你应该一早就将一路嗰啲儿童节目啊一路咁，你要做翻个档案就 study 咯， 系。 即系唔好全香港，而家其实得一个地方有呢啲资料啫嘛，嗰咪叫做吓 OK 咯，老饼网咯，系嘛？咁你都系一班 fans 或者一班真有班老饼，大家凭记忆去讲翻啲旧嘢，一般嘅人系冇兴趣睇嘅，仲要。 嗯。 咁而你有啲乜嘢要再翻译咧？啲人都唔会查呢啲网，我成日话喂你查老饼网咪齐晒咯啲料系嘛？ 嗯。 佢哋又唔会查咯，好奇怪。明明有资料嘅。你話唔知喎，唔知佢嗰時個譯名叫咩咩知啊？你都冇做功課，係嘛？即係嚟緊有啲咩咩銀翼殺手嗰啲咁嘅名啊，大佬死唔死 啊？ 香港嗰啲跟台灣咁下次 台灣銀翼殺手 唔係個香港嗰套叫銀翼殺手啊！而家遲啲 係啊， 叫係啊。咁我下次不如啊，先至金馬倫嗰套 Terminator 叫叫咩話？魔鬼終結者、叫呢啲啦，不如好嘛？系咯， 系跟翻晒啦， 都唔掂啊！我觉得咁样系啊，咁算数啦。我觉得香港根本就唔尊重呢啲嘢嘅，系咯， 嗯， 咁啊冇用嘅，吓，咁啊亦都咁样系出唔到一啲即系真系有力嘅人咯。你永远就系捧一班废人出去咯， 系， 嗰班人全就唔识呢啲嘢噶，系咪？ 最捧啊嘛，大啲人， 系啊，你咪叫阿都姐出嚟讲奇异博士咯，你叫佢讲啊。你都识唔识？系咯，唔识系咪？ 吓， 系咯。上次边个访问阿卢根话？ 咩啊？你话都系佢哋口水多狼化嗰个 马 俾主持啊？ 马里亚系嘛？ 吓， 我唔知佢识唔识啊 ？OK， 咁佢哋出嚟讲啊，不如佢哋出嚟讲 Marvel 啦，得唔得？又唔得，咁做咩咧？咁但系点解系佢哋出嚟访问？我真系唔系好明咯，系。即係香港永遠就係，即係你個李小龍館就唔係揾李小龍會啲人去搞嘅，揾個唔識嘅人去搞，好怪嘅，係啊，不過都唔奇，你變翻官都揾啲唔識嘅人去搞啦。 哦，係啊，直情 係。即係你係好彩醫館我都做翻個醫生嘅，我驚嗰個都唔係啊，大佬。 嗯。 係咯，即係你幾大劑你知，即係中國係完全錯配嘅，完全係不適宜嘅。嚇，管理嗰啲人係唔使識嗰啲嘢咁，梗係唔會啦。系啦，訪問嗰個人係唔使識嗰啲嘢，點解你覺得可以嘅咧？我唔係好明咯，係咯，嗱，即係你唔係新聞記者啊嘛，你新聞記者當然你唔一定要係嗰樣嘢嘅專才啊，但係你講，如果你呢個係嗰個特殊嘅題材嘅時候，你應該揾翻嗰啲人去做咯，即係我都係啱嘅，你反而去台灣啊，好多地區都做得好好，即係但我唔知香港搞乜嘢，咪同埋事實上咧，香港班人係就算你揾一個人出嚟咁樣去做，佢都唔認受啊嘛， 嗯，係啊。计名气嘛，佢如果冇啊，嗰条友会讲咩都冇人理嘅，一人都 系啦。咁到底系郭富城做呢个 Iron Man 嗰个广告，你觉得会应啲啊，定系揾阿 Eric Kwok 会？系咪 Eric Kwok 啊？冇讲错。 系啊系啊，系啊， 讲错啊嘛，系啊系。系啦，两个都姓郭嘅话系咯。 就是、公司嗰方面可以揾郭富城啊，之后啲市民咧揾 Eric Kwok 啊，终于。 系咯。点解咧？ 唔知为佢自己心目中啊。 算啦，系啦，唔即系其实 Eric Kwok 又识唔识 Iron Man 咧？甚至乎 吓， 佢有冇 话佢似之后咪可能识？ 可能 知道有咁嘅人 啊？有冇睇开 Marvel 啊？ 吓，有啲系有睇嘅，可能如果唔系点摆喺 pose 啊？中间成 咁啊？咁佢可唔可以讲翻一连串嗰啲背景出嚟？ 咁应该问佢先知啊！呢个真系 李克勤，其实有冇睇晒咁多集 Star Wars 嘅咧？會嗰隻歌啲填詞就唔會填啲咁嘅廢話類啦，算吧啦，係啦，唉，冇辦法㗎啦，香港冇前途，係啦，喺香港咪就係出一紮呢啲咁嘅，唔係即係你真係識嗰啲人咧就唔出聲嘅，通常而家就係嗰啲唔識嗰啲你就出嚟講好多嘢，而家就係咁，咁啊，唉，然後多福，好啊，咁啊講翻嗰個咩話，你話個電影公司嗰啲電影計劃佢哋打馬仔， 哦，係，冇我感覺上，因為其實。都是華納啊，而家King Kong呢個。咁華納我講佢最唔好嘅地方就係佢而家成日想扮 Marvel 啊。 嗯。 啊，佢成日整埋啲 universe 出嚟，但係佢啲計劃全部慢咗十年啦。係。咁我而家呢套劇，我覺得佢應該，我覺得其實如果佢打正旗號做呢、這個即係怪獸 universe 咧，佢、其實係一年一套咧，我覺得啲人係 buy 嘅。 可以當然啦。 係啊，咁但係佢而家係即係點話？下一套哥斯拉都要19年啦，即係好似。King Kong vs 哥斯拉嗰只好似再2020几年啦，即系我真系唔知佢拍，佢未讲几时啊？定 佢叫做有勉强有嘅，系咯， 系 年份系几多啊？新年 啊？佢唔知2023定22啊？ 咩啊？你话佢 两只打咯，哥斯拉同埋 King Kong 要打，好似去到几年先有？ 哇，好耐喎！嗰个直情系去到，我唔知几耐啫。 系都差唔多啊，起码五年后啊，五六年后 啊。唔系啊，唔系一幅图嘅咩？新年。 2022啊。 吓，二二。 啊 ，sorry， 2020就第一次打，之后就2022就全部一齐打咯。 即系佢要打一次先。 吓，系啊。 咦，咁但系佢呢套又突然间快咗，要打第一次。佢19先有嗰只系嘛？ 吓，系啊。 系啊，不过我唔知道，我成日讲佢应该系一年一套嘅。你如果學 Marvel 嘅話，就人哋 Marvel 其實一年到係一年兩套啊，坐底位有三套都有。 咪同埋第一套哥斯拉同呢套 King Kong 都隔得太耐啦， 三年咯。 咪第一套嗰陣佢仲未有呢個計劃啊嘛。 係咯， 係2014啊嘛，上次嗰套哥斯拉，唔係上次嗰套其實試水溫下得唔得㗎？其實，但係佢係要扮喎，即係其實我最唔中意，因為其實 Fox 又冇呢個情況喎，反而。 博士 冇啊，佢得咪得唔得食七咯？跟住仲要佢，你哋成日话啲 X Man 系有连埋，其实佢都冇谂过连埋嘅。 系咯， 你班友自己发瘟咗连埋啫嘛。 系啊，佢处处都唔同啊！啲人一出完又出，跟住啲人中意咁又咁啊，世界观中意点乱都冇所谓，佢中意讲呢个故仔呢、這个故仔。咁佢又冇话谂住，即系我好多套咁跟住，即系即刻啲横边，佢都系拍完一套之后，我谂下一个 project 系点咪出咯。 即係佢唔公布咁多懶係有計劃，但其實冇計劃。 係咯，即係但係華納就係喺中間，佢又要扮到要 Marvel， 我好有計劃噶。我有呢個系列，我要點出點出噶。即係但係全部都係拍一套之後，得唔得啊？咁佢先下一套開啊咁啊。 你冇睇過啲中國嗰啲太空計劃？幾多年就話要喺月球基地，幾多年就話可以起火星基地，幾多年就要仲話要移民外星喎？嗰啲話啦。 唔知啊，而家最華納就係咁嘅情況，我睇到我火滾嘅其實。 即係你都做唔到嘅，大佬唔係即係唔係啊？其實嗰樣嘢有冇做㗎？咁你會覺得有冇做㗎咁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成日佢開埋啲空頭支票或者咩，即係佢次次都係咁啊，話咩拍 Batman 啦，跟住講咗成咁多年啊，講嗰陣時啱啱係咯 Batman VS BBS 嗰陣時已經講話拍 Batman， 跟住搞。都有成年啦，跟住又啲導演又搞唔掂，跟住又話我劈炮咁搞又搞去又搞唔到，係啊，跟住仲要傳到阿佛力唔做添，仲要話。 唔係我哋同佢差唔多啦，我覺得係啦，但係佢個資本大力咁多千萬倍，點解會咁？ 都係搞成咁。 係咯，我哋係冇資源啫，係咪先？係 咯。 係 咯。 我哋又冇錢請人，咁我哋好正常啦，劈炮唔撈係咪先？冇錢。 唔係，即係佢嗰啲係有牌唔識用嘅。 係咯。 明明揦曬響身度。 都四 啲你一啲咩哥斯拉、King Kong、DC 超人全部都曬華納啲版權咯，佢自己揦住嚟，但係唔識做。 喂，揸住四條煙同花筍，都仲唔驚唔夠啊，唔夠贏啊！ 結果又要逐計出啦。 係啦，冇錯啦，係啦，呢條真係大佬算吧啦，你講唔好落場啦，係啦，即係我哋係冇錢啊嘛，點同啫，係嘛？ 唔係，其實 Marvel 做嗰、那個，之前佢已經有個版俾你睇啊。Marvel 其實佢套套點啊，佢唔係佢咪阿康咪死咗。 即係 Marvel 咧就唔理做咗先，唔得咧再轉裝，即係唔會諗咁多嘅。 係啊，你好似 Inhuman 咁，佢本身諗 Q 咗咁 Q 耐，咪唔得咪轉電視劇咯。 但佢又唔會 cut 咗去算數喎，佢就轉電視劇咯，都會有嘅，係啊。 係啊，咁你本身嘛，你感覺上就算佢轉咗，唔係。電影啊，佢有電視劇，都起碼叫兑現翻佢之前嗰啲 project 啊嘛，係話有啊，真係有啊。 唔係因為你咁大間公司啊，講緊係你唔係一啲即係小型製作嗰啲嘢，你唔係你小型製作冇得講㗎，因為你冇錢就冇得做。 係冇錢啊嘛， 咁你唔係㗎嘛，咁點會搞錯啊？同埋呢啲梯圖咁大，唉，我唔知啦，唉，咁驚唔好拍啦，唉，真係嗰句唔好拍啦。 唔係，即係佢刁淡曬，你好似而家其實哥斯拉King Kong呢啲，你密啲，咁我相信都可以做到一個熱潮出嚟。咁佢又係拍。 我哋講過啦，呢一招叫鐵索連舟。鐵索連舟要點嘅呢？你就要船連船，你要好近㗎嘛。你最好直情 要跳到嗰個界隻船先得㗎嘛。 行到啊，行到個隔離船啦，唔係跳啊。 係。 真係行㗎。咁即係即係愣住愣住咁樣做㗎嘛。咁你真係一套愣一套㗎啦。喂，你隻船同下一隻船，嘩，遠到見唔到，係有條鏈愣住㗎，但係遠到見唔到，佢鐵咩索連咩舟。 喺個船廠我仲起緊隻船下一隻。 咁我唔理，你可以唔係㗎，你可以一齊喺個海度行，但係你每一隻船都有條鏈愣住，但係愣到咁遠嘅，遠到我睇唔到咁遠喎。 係。 咁你乜 條筋貼啲。 鐵咩索連舟。 係，佢大概要扮啦，佢唔好似起碼霍成嚟冇話係咁，佢係要扮喎。 咁你人哋鐵索連舟就你必定就係要緊密㗎嘛，咁你所以你一定係一連一套咁㗎，即係你星戰雖然佢唔能夠喺正嗰個故事一連一套，咁中咪攝啲外傳囉，咁要攝到每年聖誕就約咗大家睇星戰㗎啦，係星戰係乜嘢啫，咁 ok 咁仲 係呀，而家咪約埋你咁年年都睇一次 㗎，好嘢呀，約定你時間㗎，星戰可以做到，咁 ok， 咁你唔介意㗎，咁好睇又一集，唔好睇又一集啫，係咪，即係其實真係做到睇電視咁㗎喇，晚晚幾多睇電視有嗰度。 係咁你就算佢賺得唔夠多囉，即係佢都預咗冇咁勁㗎之後，咁但係起碼佢都計算得到佢一路做咁有個勢，咁都要保證到個票房唔會衰到去邊囉。 因為你有個連接位呢，即係啲人就唔會唔睇㗎。係囉、 啊嗯。 即係你唔睇好似我甩咗其中一個 puzzle 㗎嘛。 係呀係呀。 咁我個 puzzle， 你幅個 puzzle 都靚仔嘅咩？係咪先？有啲 puzzle 係影住嚿雲嘅啫嘛，係咪先？你砌幅圖嘅啫。喂，咁我冇咗個 puzzle， 我砌唔翻幅完整嘅幅畫嚟喎，大佬啊！咁你佢就靠咁樣嚟去等你，哎，我係咪都要睇㗎啦？咁樣，咁你做唔到，你咪每一套我個別考慮，個別考慮咪死咯。 嗯。 咁同埋你好似今次呢套咁，咁你頭先聽後幕會講啊，佢話全場其實大部分人咧，其實都唔知道後尾佢影嗰幾幅壁畫代表乜嘢嘅，嗱咁啊賴嘢咯， 唔係直頭係啊，你連到周啊，你可以我諗起啲咩嚟下套咩？ 咪冇嘢， 完全冇一個推銷嘅作用，下一套好期待，我又啊又有哥斯拉咁樣。 我哋就有嘅，對我嚟講咧，成套戲最精彩咧都莫過即最尾嗰個彩蛋。對我嚟講係喎， 係 我好鍾意最尾嗰個彩蛋㗎喎， 係最係呢個世界同一個世界㗎嘛，即係最傾狂埋嗰時係連成一齊㗎， 只要你解讀得到你先至會覺得正，佢死啦，咁你一般人佢點會知呀、啊、嗰幾隻咩嚟㗎大佬啊，我唔該下面打一個字呀、啊、再唔 係呀，係有注釋呀， 係囉，打一個字呀、啊、大佬，咁再唔係你係就唔好咁樣影啊，即係影到一啲蛛絲馬跡啊咁樣，唔知影到啲乜嘅，即係可能有人好影到一啲嘢，咁你見到有一隻畫即係一隻影咁嘅，一隻畫好似鵝咁嘅嘢啊，一隻人唔知點樣隻咩啊咁樣，咁你就影到嘛，可以係咪有人影到好似尼斯湖水怪咁嘛，咁你都仲即係原來有第二啲怪獸，咁我唔使理佢咩怪獸啊，咪先你識唔識，起碼你有啲嘢睇，唔係幾幅壁畫囉，咁樣對一般觀眾係冇想像力㗎，即係唔係嗰班觀眾冇想像力，佢都冇咁嘅門檻嘅知識，知道真係乜。 唔係佢個剪影佢啲人認唔到哥斯拉啦。認唔到啦，邊個認啊？佢冇佢認住個樣。 但係唔係同埋真係太多年前啦，上一套。 係啊。 係啊，咁你已經甩咗啊，係。即係兩電視劇咁咋嘛，你做下集預告，咁下集幾時做先？下集聽晚做 OK。下集下個禮拜做，唉都仲 OK 嘅。下集下年先做，都仲 OK。下集係咩啊？幾年後先做啊？你算吧啦你。咁你呢個下集預告仲有咩用呢？我一定會忘記咗你噶咯，到時。 唔知道 時候當係新嘢咁樣。 咁你呢個預告咪唔好做咯，做嚟做咩？冇用嘅。 係。 即係你賣廣告，你都要啱時要 timing 噶嘛。即係點解香港嗰啲廣告好多時都係套戲上畫前？大概一個星期啦，一般你一個星期，有啲係賣再早少少，大片賣早少少。但你都會套去做之前賣嘅，你唔會套去做一年前賣嚇。 下年有呢套啊。 做咩呢？做咩？ 賣咗都冇。 冇用係咩？ 系香港个地铁咯，我啲电视荧幕播下年嗰套戏啊，下年会做呢套，咁啊做咩？ 如果你套戏本身好好大，已经好大嘅，反而有用嘅，即系啲人个个都识嘅，咁啊唔妥咁啊。我话系咩？下年有新嗰套乜乜啊，咁啊 OK。你本身套嘢又已经唔系好有力，咁你仲咁，你死得啦。Anyway， 咁啊都系铁索连舟，就唔系咁玩嘅，都系咁啊。好，讲落去啦，系嘛？ 系，继续。 系，好，仲有咩？咁有几个预告片讲下， 讲预告片先定系啊？新啲讲个玩具展先。 哦，咁啊，玩具展先啦，转下啦，系咯，玩具展先。咩玩具展？ 咁啊， 边度玩具展？ 系啦。咁就我就前几日啦，就去咗呢个香港玩具传奇展啊。 喺边度噶？ 就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嗰度嘅。咁香港历史博物馆到底喺边度咧？其实就喺科学馆对面。 但系寻科学馆喺边度咧？其实 系科学馆就喺尖沙咀嘅。 哦，尖东啊，系喺地球咁啊，冇用噶，你讲系咪？好，咁啊有咩睇嘅咧？实际门口啊，所谓有一大队嗰啲都系白兵，即系嗰啲系 Force Awakening 啊 ，Force Awakening 嘅 Awakening 嘅嗰个版本，其实原来系嗰啲即系嗰啲嗰个公仔放大版，都冇一个人咁高嘅。 大約一比二到啦， 嗰個又唔止嘅，佢又唔止嘅，啊高啲嘅，咁啊咁但係總之冇一個人咁高嘅，咁啊好多咁啦，但我唔知道有咩代表性啦，係咯，但係佢擺門口 咁新有咩代表性嘅啫，我覺得係啊，佢係都擺隻舊嘅白冰啦，係 啊，舊嗰只先新啊， 嚇舊嘅先新， 係舊係上一套戲先出翻， 係啊， 佢唔夠新啊就係、是。又唔係最新但又唔係舊啊，即係你擺最新同擺最舊應該都係擺返嗰個原裝白冰囉。 係喔、啊、好啲。 即係就點解會擺呢個 Unicorn 高達嘛，又唔係最新啊，又唔係最舊啊，好奇怪啊，啱啱即係啱啱退咗役㗎喇，咩意思呢？即係老人院搵個阿伯出嚟做象徵啊。好，咁點有咩睇實質呢個玩具 入面點啊？ 咁啊入邊呢就一入去咁係有一堆係試玩區嘅。係。嗯。咁呢佢嗰個試玩區就好多小朋友圍曬喺度啦，咁同埋佢玩嗰啲嘢就係一啲即係好玩具式嗰啲啦，即係唔係我哋依家嗰啲所謂有拉伸嗰類型嗰啲玩具啦。咁有啲咩呢，有啲 Hot Wheels 啊，層層疊啊，但佢係唔係木嗰隻嚟㗎，佢又係搵啲軟嗰啲物質，即係啲質地咁樣整咗啲臨嘅層層疊囉，但係好大嚿嘅，係成手咁大嘅，係呀，咁就可能驚啲細路仔會如果你用木嗰啲會揼親㗎嘛，係呀，咁就用呢啲囉，咁係呀，同埋有啲積木即係類似 LEGO 嗰啲，但係大嗰啲積木囉，咁就喺度俾啲小朋友试玩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呢，咁正式就展览厅就其实我觉得个场地唔系好够大嘅。佢呢将全部嗰啲玩具呢系摆得几密质质嘅。佢就话成个场呢有大约2000组嘅展品啦。咁但系佢摆到系差唔多系成个场都满晒嘢囉。即是你見到啲牆呢都係擺曬啲展覽嘅玩具。 即係垃圾咁呢，回顧下講啫。 未至於嘅。 冇解說過係咪成架擺埋一齊咁，佢有咩佢下底寫咩 嗱，係啦，佢呢基本上每一堆嘅玩具呢佢都冇一個即係通常你會係有一個牌仔下面會解說呢嚿係乜乜乜乜咁樣㗎嘛。咁佢就冇嘅。佢全部呢就係喺個佢叫你上個網嗰度呢，咁去返嗰個位置，咁就有要逐件咁樣嚟搵返嚟撳嚟睇囉。嗯。 咁如果我冇帶任何上網嘅工具呢， 咁佢入面呢都會有幾部啦，應該10部以內嘅 pad 呢就可以撳佢嗰個網嘅。但係呢一嚟嗰部嘢就唔帶啦。二嚟就係分得好散嘅，即係我諗你大概一個 area 可能得個 幾兩三部咁樣，咁邊嚿睇咯？況且啲人都可能未必知道佢有嗰嚿嘢喺度添， 即係都係要走埋去特登咁樣喺度睇先，對翻佢嗰件嘢先咩？因為真係之前去佢哋咧，就多數咧，佢一個櫃咁咧，上高有幾幅。即係啲相，即係啲如果係啲博物館，佢之前香港博物館擺咧，就有啲幾幅相，跟住佢會寫住下低，又派寫一號、二號、三號、四號咁咧，跟住下低嗰度咧，佢又會有個派位咩咁寫咧，係我幅圖嗰個係乜乜乜乜咁樣，有啲注釋嘅，咁佢呢個完全冇嘅係嘛？佢哋一定去個 pad 度睇啊，即係你去個 pad 度睇啊。 咁同即係，但係佢有個導賞員嘅其實，但係就好似話成。一粒钟咁样，咁佢又巡一次咁样咁啊， 系， 咁系。如果你冇嗰个导赏员嚟街你去睇嘅话，咁你就系唔知睇乜嘅，即系见到一大堆嘢喺度， 即系见到一大堆嘢自残。 佢唔系有个 QR code 咁样可以咩嘅咩？ 哦，佢嗰个其实都系去翻佢嗰个网啫嘛，即係佢唔會做到一件嘢咁就或者一組嘢咁就有一個 QR code 唔係咁。 咁真係懶到出汁嘅啫。 同埋就算呢你去到佢嗰個網呢你撳落去嗰件嘢嗰度啦。咁但係呢佢都有啲佢就會寫得詳細啲啦。但係有啲呢就直情係得幾句嘢話俾你知嗰嚿係咩嚟咁就算㗎啦。即係佢連點玩嘅到底係咩嚟嘅都唔會未必會講。 嗯，我見到一試話好似佢我就係電視都好似有講我嗰度彈弓嗰落樓梯喎。 吓、啊。我、啊哦、彈弓落樓梯嗰個咪就喺個試玩區嗰度。 係喔啲靚仔玩喎。 但好多小朋友嗰度係即係如果你睇到我拍嗰條片你都應該會清楚嗰度係咩狀況。 我咁細㗎啦就算嗰時科學館嗰邊定咩都係好多靚仔玩到啲嘢爛曬我見到。 咁都好正常。 係呀正常係。你都玩唔到㗎去到就算冇人嗰時已經爛咗佢未收你得次力。 同埋我覺得其實如果佢係有心搞嘅咁不如你每件玩具即係我諗玩當然係玩得嗰啲啦。咁就你都應該其實拍條片係到底係點樣 work 嗰件嘢咁會好啲囉。即係依家就齋睇到其實有啲真係。 時間好似唔係好長又好似擺係咪擺到。 擺到5月15號囉。 咁都唔係太遠嘅。但佢真係冇乜點樣佢都係啟失曬落去算囉即 係。係啊係啊。咁但係佢有另外有本書嘅就會講曬呢度即係呢啲玩具啊嗰啲或者詳細啲嘅資料嘅咁但係嗰本嘢就要自己買㗎喇。 幾錢 即場買係咩㗎佢喺嗰度。 佢又冇擺喺嗰個 area 入面囉佢就係喺嗰個禮品區嗰度。咁完全喺另一個位置你唔係行去禮品區嘅話你唔會知道有嗰本嘢。 即係我要好熟佢喎佢喎即係我成日去要去佢嗰個博物館行開我先知道佢啲嘢喺嗰度咁我先咩喎。如果唔係佢冇介紹話有本咁嘅嘢喎。 幾多錢呢你搭咗幾多錢啫喎。 我睇唔到幾多錢嗰本嘢唔知點解我及唔到。 我諗嗰本嘢都唔會係 under 100蚊啦係咪 至少百零蚊嘅應該。都幾厚嘅。 我諗都五嚿水啦可能嗰陣中。 咁我諗未必嘅。 你仲會返去睇下你唔信。我唔 真係急急先。 我唔信會好平。Anyway 啦咁就有心搞唔係咁搞啦總之。 咁佢嗰度呢嗰啲玩具呢即係除咗話真係好好有樣啊有公仔嗰啲之外呢就佢仲有一堆係嗰啲即係豆袋啊摺紙啊即係嗰扎嘅。嗰啲 low tech 嗰啲即係有啲可能係自己手整嗰啲玩具啦。咁但係因為嗰啲呢你對依家啲小朋友嚟講呢就真係完全冇概念係咩嚟㗎咁樣咁你嗰啲更加係應該要拍片俾人知係咩嚟囉。 完全唔知點玩㗎見到 佢。係呀係呀。 你唔好講嗰啲呢啲人見到嗰啲以前嗰啲攪盤電話佢都話唔知點樣打啦你仲講啲玩具。 唉。 個錄音機啊咁都唔知點樣用㗎咁啊。 啊，你劇 set 大嗰啲啊，都唔識入啊嚇，調轉嚟入啊，向上定向下？ 所以你唔好再出嗰啲咩咩啊啊咩啊啊 啊沙羅噶， 唔係啊震波啊， 震波， 金剛啊， 佢都唔知咩嚟， 做乜 Q 嘢？做乜佢心一彈？嗰契咩嚟？點解會又變狗又變鷹嘅？ 激光鳥啊！我只， 原來震波係咁解啊，大佬個波飛上啊！ 我唔係震波，我音波嚟啊，震波另外一個。 波係音波，仲衰音波添你。都唔知咩嚟啦，连呢啲都，你仲讲咩豆袋咁咩嚟？玩具嚟嘅咩呢个？ 系 啊， 啊，你唔好讲豆袋啦，跳飞机点跳噶？ 咪橡筋仔咁唔识扎啦，吓系啊？ 唔系啊，咩唔识扎？你扎埋都唔识跳啊？ 系啊， 跳咩？点跳啊？ 唔识扎一手翻咗，近时啲靓妹好劲啊！ 个跳飞机点跳噶？ 系啊， 有咩好玩啫？咁跳嚟跳去。 系 系咯，有冇好玩？ 拎住个 pad 玩咪算咯。系啊， 唔知道玩乜嘅，冇啊！啲点解会系玩具啊？系嘛？ 啊，系啊， 明噶。 唔系佢当你玩佢啊，玩呢啲。 唔系、 啊，你比较咁嘅嘢做咩？ 其实咧，以前呢堆嘢咧系要有朋友一齐玩嘅。 系。 佢哋 同埋要靠你想象嘅好多嘢。 佢哋唔能够理解呢一件事噶，咩有朋友一齐玩嘅咩？ 自己玩晒啊，霸住啊，一啲 pad 都冇掂啊！ 点会同人分享？分享咪就可以系一种乐趣啊！算啦，即系今日你做呢个展览，你其实就应该要讲翻呢啲嘢，系嘛？你玩嗰啲咩绳嗰啲，做咩嘢？咩嚟？点样玩？穿嚟穿去咁做咩？ 大雄最叻嗰啲啊！ 咩天下太平？ 霸绳？ 搵张纸咁接过乜嘢？天下太平咁做咩？ 唔系唔系，嗰个系东南西北，我东南西北。睇下太平嗰个保护罩射炮台嗰、那个，太光箭头， 嗰个更加无聊，都唔知道做咩，指自己自己喺度行。算啦。 而家讲紧好多人唔知系咩嚟嘅。 啊， 系啊， 梗系唔知咩嚟啦，成外星话叫咪我哋讲紧。 咪好在就系啲阿爸阿妈带啲细路仔入去，咪佢咪会讲解翻啦，变咗阿爸阿妈系个导赏员。 咪嗰啲可能唔识呢啲嘅，佢识排狗嗰啲嘅啫。 咁唔係嘅，去得呢度嗰啲都可能識啲嘅。我見到啲就算係好似我咁呢啲啊，八十後咁樣，咁都會同個女朋友解釋下，即係喺度講翻啊呢、這個超人係乜乜物物啊，係邊個啊咁樣嗰啲。 咁個女朋友有興趣聽呢啲嘢嘅咩？ 哦，咁啊冇，個女朋友咪好似考佢咁樣，咁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但係其實佢都唔知個答案。 個女朋友 唔係問佢值幾多錢嘅嘛呢啲。 唔系佢自己塞住耳喺度再打紧机系嘛？女朋友其实塞住你听歌兼夹打紧机，你自己慢慢睇啊。 唔系，一问佢几多钱咯？你有冇啊？呀，你有冇去你屋企？值几多钱啊？啲嘢咁啊？ 唔系，但系点解佢又会有啲超合金喺度展览嘅？我唔好明白。一个，我觉得佢嗰个题材咧好杂乱嘅。即系展览嘅嘢，即系玩具其实好阔噶嘛。 系。 你唔好话玩具展咁，我哋平时成日讲玩具展，喂，梗系讲我哋嗰啲玩嗰啲啦 ，character toys 啦。咁你呢个你又唔系，咁你系啲乜嘢嘅？你点样分噶？ 怀旧玩具展嚟，啲新嘅哋。 都唔识噶，佢乜都有嘅。 佢由旧到新都有嘅。 啊 系，咁佢由呢、這个最初嗰啲，即系要你自己谂玩乜嗰啲啊，咁就。是属于咩过去到现在同埋玩乐人生嗰啲都属于呢类型嗰啲啊。 咩叫玩乐人生 呢、啊、哦佢叫分开咗几个所谓展区咁样㗎嘛你当系。 咩、叫玩乐人生呢我唔明白。 佢叫咁嘅 title 啊，咁嗰个玩乐人生就係指出面啊啤试玩嗰个位嗰扎嘢都就是叫玩乐人生。 叫玩乐人生 啊 人生有咩关系 我唔知道。 游戏人间。 自己拉别玩分啦。游戏 人间咗 啊。 咁 即係有即係有摆啲飞行棋嗰啲咁嘅嘢喎应该都。 有啊有啊。 係囉有摆啲。 即係 board game 都占一席位嘅不过就唔算係好大嗰个位。 係咁会唔会摆到最新嗰啲企鹅揼砖嗰啲㗎 企鹅揼砖我未有嗰啲啊。 佢应该冇咁新啊，系 佢去到最新嗰啲，咪可能系啲高达啊、柯柏文啊嗰啲咯， 吓、啊、 或者啲机械玩具嗰啲， 去到80年代啊。 咁又唔止嘅，到90年代啦、啊、 哦，即系都唔系话去到好新嘅， 吓、啊。佢都有摆少少游戏机啊嗰啲咯，但系唔系好多嗰啲啊。 系，即系超人啊去到。 最 新有啲手提机嗰啲啊，即系近时嗰啲卡士豪出嗰啲手提机。 哦，咁唔止嘅，佢都好似有摆埋 PS 啊嗰啲嘅。 哦，都90年代嘅 PS 如果一就 系咯。咁佢啲大公仔都有一堆咯，啲咩忍者龟啊嗰啲，咁但系咧嗰个就其实你要特登行出去个展区外边嘅。 唔系，其实我觉得都系佢全部塞晒落去，佢又冇得点样教你行咁，其实都系你自己熟地头先揾到嘅，好多嘢都系。 唔系，佢有个长刊嘅，咁但系咧个长刊咧又唔会喺你买飞嗰阵时俾你，佢亦都唔会有人派，就咁撇晒喺度，咁你系要自己去攞嘅。咁如果你冇攞嗰份長刊咧，你又唔知 擺 仲有啲嘢係嚇擺喺第度咁樣。 咁即係佢都係招呼啲成日去逛香港博物館嗰啲人啊。 係咯。咁我見到有啲外籍嘅遊客咧，喺度問啲工作人員啲嘢咧，係啲工作人員都唔一定答到佢咁嗰啲，經常有咁嘅情況。 哦，佢都係實 Q 嘅嗰啲係 嚇。 嗱，其實咧呢啲展覽咧就需要有啲人叫做策展嘅人去做嘅，即係就係策劃嗰個展覽嘅。咁呢啲人哋台灣嗰啲即係好重視嘅，即係嗱，你講實在搞展覽，香港咧係好多 嘅， 嗰直情一個展覽嘅總會嚟嘅，特別集中。 係成日擺㗎嘛，好多都 係冇停㗎，大佬一年365日。咁你如果你講展覽，香港真係多過世界任何地方嘅，可以講，唔係講少真係大佬。 嗯， 即係我感覺香港會唔會勁過東京啊，大佬？ 嗯， 即系如果你 general 密啊嘛，系啊，佢成日摆完又摆，摆完又摆，好爆晒啊嘛啲场， 系 咁摆。 唔系你唔系净系会展喎，你仲有好多地方喎。 系啊系啊，佢周围 去 摆噶。 你东京嘅系可能系啊台场个 big size 多啫，咩第二度佢都唔会 keep 住系咁嘅展览。喂，香港几乎不断有展览，唔同地方都不断有展览，但系咧又唔系咁多有搞呢个策展呢样嘢嘅，即系香港系有嘅，系有人做策展嘅，但系就唔多咯，好少。咁唔係重視，因為你要錢㗎，但你要策劃一個展覽，就係你要點樣去令到人哋入嚟睇，係睇得 make sense。咁你去睇宮崎駿嗰，你從唔覺得其實佢唔同嘅？係，因為佢就係有策劃過嘅。咁當然宮崎駿嗰就唔關香港事啦，人哋本來已經策劃咗，佢照搬嚟香港做。係 啊。 咁你香港就自己嗰啲咧，就冇好少有策劃，或者有策劃都策劃得好差。咁而又是呢啲咩政府嘢咧，就有做咗算數噶啦。你想點啊？佢咁咪叫做有搞咗啦。你咪睇下太空館搞成點啊？你知 嘅。太空館就仲衰過科學館啊。 唔好難講嘅，係啦。即係你問我海軍水啲定水兵水啲啫，真係。即黑衣窮啲啊？定下，即其實都係咁啦，係嘛？即OK， 咁 anyway， 咁啊，大家有得睇又好睇啦，系啦，即系咁嘅啫。 系入场费都系10蚊鸡嘅， 竟然够胆收10蚊鸡喎！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啲展览系应该免费啊。 唔系，佢星期三话免费嘅，呢个系咪免费？ 唔系星期二啊， 星期二啊， 系。唔系，你话快嘅喎，又唔知隔日又话早收一个钟咁嘅，啲时间好骑你咯。 哦，系啊，135系10-6。吓、啊，咁啊平正所谓正常嘅时间就系收10-7啦。 点解咧？ 吓、啊，唔知道啊。 唔系喎，咁你135咁剩翻都系246嘅啫。 吓、啊，246 系135特别早啊。吓，星期三跑马嘅咁关咩事？ 吓、啊，唔知道你问佢、啊，你问下佢，都唔知而家咩人去做呢啲嘢，策划呢啲嘢，算罢啦。即系我咪所以就话你永远都怀念以前啲有18區吓。啊歌唱大賽的時代咯， 嗯， 即以前在文娛方面啊，或者呢啲咁嘅嘢方面都做得好啲嘅， 係， 即而家就咁成日揾埋啲都唔知咩人，搞埋啲咁嘅嘢，算罷啦， 咁冇辦法，香港冇前途啊，所以就 嗯， 好嘅，好，仲有冇？ 系， 有啲現場嘢上翻嚟我哋群組睇啦。 嗯嗯， 有啲拍咗啲嘢，有啲相啊。 系， 好啦，咁 系咁預告片啊。啊，等等等等，啊，再講多少少，有個叫做玩具收藏家范寿展啊。系，但系呢个就未开始嘅，呢个就四月一至二号嘅，就系、是、阿叶伟清搞嘅。 哦，咁呢个应该好啲啦，系嘛？ 啊，就会喺呢个九龙塘兴业街四号一楼 The Wave 嗰度。 哦， 系，依家呢个场其实都几多嘢搞嘅。今日亦都有个叫咩game party 嘅。 哦。 啊，嗯，咁佢呢个玩具收藏家贩售展咧就$20啦门票，咁佢就话嗰两日咧阿叶伟清都会喺嗰度同大家交流嘅， 嗯，好 系啦，咁同埋佢话个收益扣除成本之后会做呢个慈善用途嘅，同埋佢话入面啲嘢系可以买嘅，啲原稿嗰啲， 哦， 系啦 ，OK， 好， 好就系咁啦， 系，咁啊预告片啊。 好，讲下有咩预告片？神奇女侠 系呢个啱啱今日新出啊！ 嗯，睇到啲咩？ 睇啲咩？其实系同之前啲片段剪辑翻变咗长啲嘅，同埋其实最特别系影翻原来有细路有细路女状态。 佢唔系搵泥做出嚟嘅 唔知喎呢度。 啊，不过佢改咗，佢话佢系宙斯个女喺呢度。 哈哈，系咯，呢度有个细路女啊。咁但系好似就听啲对白嗰度佢讲咧，好似感觉上就系佢唔知道自己原来系公主嚟。 系啦，又话咩要训练最强战士啦？嗱，佢咩要佢系几人哋几多倍嘅？ 咩五倍十倍咁样嘅严厉咁训练佢啊嘛？但系点解已经送咗啲道具俾佢？ 系啦，讲啊咁讲啊，但系原来赢在起跑线，点解咧？ 吓，已经训练嗰时已经嗰对牙已经大咗，所以佢唔识用。但系到喺我个预告度去打嗰时，无意中咁样两个敲埋一齐，跟住有冲击波。 佢都贏在射精時啦，都已經係阿宙斯個女啦。神奇粒呢條成套戲就話俾你贏在射精時，贏在起跑線。哦、oh, shit 啊，就係咁啦，點啊咁啊？ 咁同埋呢度你講話佢呢度係啦，佢呢度去到人類世界嗰度咩倫敦好似，咁佢嗰度好似佢冇個，即係佢冇。隱瞞咗身份嘅應該咁正常就咁，但係我諗上面啲人就唔知嘅，咁但係應該同一齊打仗嗰啲人，嗰啲軍佬應該知佢身份㗎，因為佢直接嗌佢做戴安娜嘅。係、 哦、 啊，咁同埋係囉，咁又係有啲好搞笑啊，穿住件正常嗰啲英國嗰啲女士行政裝都拎住把劍行㗎嘛，喺度。 我係啊，成日揸把劍嘅。 系啊，咁呢个好明显系佢去话咩要最强嘅战士先去拎嗰个盾牌个剑啊，咁佢谂起攞走，咁佢猫照俾佢咁咯。 嗯， 其实最强嘅战士先去着神盾侠嗰套衫喎，喺嗰时电视系。 电视版，你话电视版嗰时系佢系咩？佢哋好似系有个比赛升超赢咗之后有套甲啊，系嘛？ 赢咗咪有神盾侠套装咯。 系咯，即系有星矢一件天马座圣衣嗰啲可以啊。 咁先 可以打布镜， 即系佢派佢去嗰个人间咯。咁佢 系 公主啊， 但呢度唔系应该。 佢系公主，所以佢冇资格参加嘅，反而咁佢偷偷地都系参加嘛。咁叫佢真系赢咗嘛。咁佢唔可以食言啦，你要派佢去。 咁啊，实至名归啲喎，有 TV 嗰时 TV 版。 实至名归好多，至于剑同盾系佢哋嘅神器嚟噶，梗唔系咁样攞啊。 呢度佢直接可以走去挞咁样，跟住佢阿妈可以。电话遮住对眼都我睇唔到你走咯咁样。 唉，我唔知佢做咩啦呢度。 吓，咁系邪精赢在邪精前啦呢、這个就。 唔知啊，系咯。咁啊，但系我都觉得好睇嘅，仲系因为佢都仲有傻下傻下嗰啲状态啊嘛。 系咯。 同埋有萝莉状态啊嘛，大家中意睇萝莉啊。 系今次又系啊，有细路女状态。 竟然有萝莉神嘅啦，我哋见过未啊？ 系咯，都冇细个状态嘅，自己一出得咁大。 佢又去泥整出嚟噶嘛，整已经系大人嚟噶啦。 系， 而家改咗，的确系话佢宙斯个女啊嘛。咁我觉得佢应该细个已经着嗰套衫过瘾啲咯。 系cosplay 啊嘛，好似细路女。 佢上次有外国度有 cosplay 细路女反殖嘅啦，系嘛？ 系啦，冇错啦，都已经鬼咁大个疤啦。 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啊睇啊，系咯，好细个嘅，嗰个细个嘅，唔系 S 廿三添啊，再细啲， 吓系， 系咯，戆居居咁个样啊， 嗯，咁啊，系啦，要睇下睇下呢套点啊，咁希望佢唔好甩碌啊又， 系， 啊，咁呢套都 OK 嘅，我暂时睇个画头咯，系咯。 系啊，希望 D C 唔会再甩路，甩多几次真系唔掂啦，佢就系咁。 唔掂啊！ 而家都唔好掂噶啦，仲要甩多。 唔系咁，人哋起码啲 fans 仲一次两次咁原谅佢咁样啊，可以。 嗱，系咪话今年都会做埋呢个咩正义联盟啊？定系 打完未啊嘛？ 系咯，呢套我觉得真系濑嘢机会都唔低。 正义联盟 系啊，都要睇啊。神与立就应该 O K 嘅，神与立我觉得就即系。个主题啊，有趣啲嘅呢个系咯， 系啊，咪同埋起即系个介绍个英雄啊，你哋当英雌呢个咁样。如果系第一集，应该其实系易做啲嘢，我觉得系。系即系佢四平八稳咁拍出嚟，交代得清楚佢个背景咁样做出嚟，咁样应该唔会太差嘅正常就。 暂时睇应该冇得输啦。 嗯。嗯，咁另外仲有变形金刚五喎，好似有啲新片段出咗嚟。 系啦，我见到有啲两脚机械人完全唔似变形金刚喎，做咩咧？ 呢啲好似系人类整喎，好似咁嘅样。 吓？ 佢哋好似系呢啲系嗰啲专系对付变形金刚嗰啲两脚步行嗰啲，你当嗰啲咩叫咩啊？咩 Metal Gear 嗰啲噶嘛？吓、 啊？哦，即系人类出嚟整对付变形金刚。 咩 Walker 咁样？ 吓吓？ 乜唔系有 Robocop 嗰啲咩？ 吓、啊，好似 同阿 Google 哥打嗰只啊，叫咩话？唔记得咗。 E D 二零九， 系啦系啦系啦。 嗱，类似嗰啲啊，咁啊，见到有啲僆仔响我呢度，应该好似话，因为佢之前个古仔讲，好似系话有几个地方沦陷咗，俾啲变形金刚打。 哦，系嘛？ 打冧咗啲城市，跟住佢哋好似又要攻打翻，即系佢好似已经讲系开紧战噶嘛，本身变形金刚同佢哋好似。 哦，咁样。 O K。吓， 即系之前有打都好劲嘅话，佢哋。 嗯。 即系 好似话咩喺个海度好似好大隻蓝星上嚟，好似狂派定唔知咩，跟住同啲人类开战噶嘛，好似话。 哦。 即系个古仔个架构开头出嚟咁嘅，咁变咗呢度应该系战地嚟嘅。 哦。 咁嗰啲细路仔，即系我估噶，呢个我听到啲消息，我未必系真噶。咁嗰个细路仔应该系讲喺度生，即系生活嘅。咁我见到嗰段短片就系、是，即系佢喺度避开嗰只两脚步行嗰只嘢之后就。捐咗啲石窿度，咁原来我冚住你嗰嚿嘢，系嗰只疑似大黄蜂，但系应该唔系大黄蜂嘅变咁讲啊嘛。吓、 哦， 个背脊有好多石屎之余啊，咁但系我见到第啲片度转头已经被人射冧咗嘅嗰只嘢，好似系啦。咁、 哦、 啊，同埋见到好似阿麦加登无端端孭住把剑周围行嘅，但系班靓我见到，系、 哦、 啦，即系好似剑士嗰啲咁，即系无端端变咗好似啲剑士咁孭把剑喺条街度行嘅，我见到佢。唔知喎、啊，咁啊全部都拿把剑，今次反而似啲，因为佢呢套戏都话咩话骑士啊，咁佢应该嗰个拿把剑嘅应该变翻系。 有屠龙噶嘛？ 系咯、啊，奇怪、啊、我觉得。 倚天屠龙记啊，咁就嚟 ，OK， 好。吓、 啊，喺度睇啊，都系，咁你最憎我话绵羊仔应该都好多戏份，因为条女佢平时系坐住佢，好似我见到。 哇，另一只渣渣兵啊，肯定。 多口啊，又硬啊喺度，系嘛，使唔使？应 该都系。 要啦、 啊，不过冇啊，走唔甩嘅，睇就点都实睇嘅。 系，咁另外仲有一个预告，十月做啊。 系， 中文嗰个叫咩？气象战啊。 乜嗰个系咪台湾名嚟嘅咋？ 系啊，呢个台湾名嚟嘅。 香港唔叫呢啲咁型嘅名嘅。 系啊，但系香港我唔知而家会改咩名。 咁咪又末世乜劫嗰啲啦。 吓吓，咁啊、那个预告都系睇到，其实系。有个人造卫星，唔系应该唔系人造卫星，个太空站咁样系可以控制天气咯。 系啊， 系咁啊，但系佢嗰啲控制天气射啲弹落去，咁整到啲云度咁样异变，咁样可以令到啲整啲龙卷风啊、落雹啊、行雷闪电啊咁样嗰啲，好似。 咁佢到底有几多弹可以射咧？如果系咁， 唔知啊，射完几轮应该冇晒噶。 系咯，咁你应该唔系用呢个原理噶嘛？因为都系深敲。唔知 用啲能量射落去咯，我觉得系 唔知搞啲唔知咩 plasma 定唔知整啲咩咁，你嗰啲起码你话一有太阳能就可以继续发动啫。噶，如果你要用十弹咁样去制造咧，咁你会用晒噶嘛？点可以不断可以运作啫？讲唔通。 而家要成日补给咯、 啊，即系你吹到咁啊，大佬佢除非佢自己系有个 AI 啊，即系智慧电脑系嘛？ 哦，唔系佢除非好似打紧我哋啲高达 game 咯，对战嗰只咯，即系从冇装高达射击都有弹，我可以储翻。 唔系，因为智慧电脑可以自己生产噶嘛。 咁都有原料先得啊。 哦，咁佢喺太空度度搵空点知佢点啊？ 系唔知啊咪？ 咁如果你讲到咁就得咯，即系佢自己识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啊，系咯系咯，成个操作系统系佢可以自己自给自足噶嘛。 点知佢有咩啫？咁有冇设定嘅啫，大佬？ 系咁，但系睇个预告又冇讲咩嘅，咁我怀疑得两个可能性嘅，我就咁就，因为佢之后又无端端失控咁样嘅，整到又龙卷风啊，又海啸啊，系点解唔知会个地下爆嘅咧？有火喷出嚟嘅，屌咁嘅。 佢、欸、呢个神迹机嚟嘅，已经变咗咩天气啊？ 跟住又整到啲雀死晒，跟住之后架飞机坠埋 落嚟。 咁啊，咁、有两个可能性我估嘅，咁一系就。佢就个电脑失灵啦，咁啊傻咗啊！佢个太空站自己运作啦，一系就有人 hack 咗，或者唔知咩咁，最俾人哋啲敌人或者咩敌人都好啊，咁啊整咗个太空站俾人占领咗，或者俾人 hack 咗，咁啊变咗又失控啊嘛！咁啊个预告片睇到个太空站就咩爆咗嘅好似。 我谂佢要做到咁样嘅能力，起码有啊暴风女神喺里边咯。 就捉咗个 Milton 摆入边，其实真福机嘢嘅。 捉咗暴风女神喺入边咯。 系，其实一个增幅机嚟，令佢啲能力变大咁样，其实。 冇错啊，如果唔系都做唔到呢啲嘢啦。 吓，唔系，咁佢最劲嗰个系嗰个冰雹，好似人哋嗰啲咩啊，又夺宝嗰啲滚嗰啲石头咁大啊，真料啊。 夺宝 系好似喺啲古墓嗰度，啲人碌，啲人整出嚟碌出嚟嗰啲大石咁。 即系落薄啊，攞嗰嚿嗰嚿冰啊落嚟，成嚿大石咁大啊，黐线嘅大佬。 系啊，佢突爆咗个巴士啊。 都唔知咩点样整呢啲大佬。唔係你整到咁，你係神嚟㗎啦，已經 係。嗯，唔知啊，咁啊都係咁啊，咁都係人為嘅災難片嚟嘅，套應該。 啊，科幻啦、啊，呢度真係。 係啊。 呢度科幻啦、 啊。係啊，但我少感覺上又好似睇到呢啲畫面，我諗翻起嗰陣時嗰套咩二零一二啊。 2012係啊，係啊。 咁啊，都差唔多都係咁啦。 係、啊，都係睇到啲海嘯啊，啲咁樣嗰啲咁啊，係啊，落雹啊，咁都差唔多。 呢套其實應該反而係啲超級英雄題材似啲嘅，係 啊， 即係揾啲超人去打呢嚿嘢咁樣啊， 失控啊，要救啊佢哋啊，就係。 咁你啲科技你講高啲又冇咁話，即係冇所謂啦，超級英雄係嘛？咁如果你係一個正常嘅，啊，你好難解釋呢種科技啊。 唔知我地球好似正常嗰啲人。 係啊，正常噶，佢又唔係未來嚟嘅。 係啊，跟但係佢個太空站入邊有呢咁嘅科技咁先進，佢未來㗎嘛。 佢就唔會講啦。好，仲有 冇？嗯，差唔多。预告片我睇咗啲。 咁啊，讲下夜晚度迷咩？ 系完啦，迷。 我今晚大结局啊！ 未，今晚先完啦。 琴晚做咗两集啊，但系都黐线啊！吓，咁今日礼拜点啊？即系完噶啦，但系今日做埋嗰两集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啲 ending 又麻麻地啊。不过呢套都同今日礼拜有关，因为有金刚做 嘅。有金刚。 系。线嗰个金刚啊！ 系，又要打飛機啊！ 啊，好戲冇，唔係啲人唔係話咯，呢套點解冇乜 noise？ 因為裏面又冇人強姦，又冇呢啲嘢咯。 係， 咁其實集中都係講啲女嘅啫，阿大塊田個女啊嘛。 就係話個變面啊嘛。 叫咩啊？簡淑儀啊。 係。 27歲扮17歲啊嘛。 嗯。 係咯。唔係，我覺得佢嗰個整容樣犀利啊！整到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之前有套戲叫做《魔水晶》。 魔水晶。 係 Dark Crystal 有冇印象？都好耐㗎啦，星戰年代嘢㗎啦，係啦。 哦，咁呢套我冇啊，呢套冇。 唔係，即係好多人吹話佢初代睇星戰，佢睇初代咧唔會冇睇過呢套咯。OK， 即係嗰啲年代，咁佢揾啲木偶，即係其實係公仔嚟嘅，即係純粹係冇人。咁十六嗰個男女主角咧都唔係人，你冇理由加新年我 send 咗個相 片。有，唔係你 send 俾我，咪知我冇睇過大概先。 咁你冇睇啊？而家 有。 咁似唔似嗰個大塊田個女啊？ 哇，都幾似嘅。 都幾似啊嘛！咁大家自己揾啦，魔水晶或者叫做 Dark Crystal，OK？、Okay? 嚇、 啊，大家睇嘅 ，OK？ 係，如果睇我 YouTube 版嘅話，一定會擺翻張相落去，放心。 哦，咁、我哋遲啲就係轉個頭擺翻上去群組啦。哇，几鬼似啊！整容整到系咪真系整容嘅 ？OK， 因为你睇下选美嗰阵都唔系呢个样嘅，咁啊整到佢而家反而似仲细个啲个样啊！ 哦，而家好似变咗做咗细路女咯，我觉得反而系 真系犀利嘅啫， 即系都系咁啊！对于阿 Michael Jackson 嗰阵时都系个样整到，原本应该好老，佢整到变咗后生啲啊！ 咁我就觉得咧，其实应该揾佢拍呢个《攻殼機動隊》做嗰个 Arise 嗰个版本啊， 點解呢？因為佢個樣子成個機械人咁啊，我覺得佢樣好假嘅其實。 嚇！ 唔知好多人話靚嘅，但我唔知我唔識佢邊個人喎。第一次睇咁，我點解個樣好似唔係好係人咁樣個樣 子？嗯。 我都覺得係有啲怪個樣啊。 嗯。 哦，原來真係整出嚟嘅。OK， 咁你揾佢做女機械人咪似咯？ 係。 係嘛？即係永遠都係 做草體數字。 唔係做佢嗰個後生嗰個版啊，嗰成日著件紅色衫嗰個咧， 係都係佢啦，做後生版啊嘛。 咁嗰個似啲嗰個羅莉樣啊，遠啲羅莉樣啊，誒，做下嗰個可能好啲啦。咁呢套劇就冇嘅，佢話係咩誒似以前嗰套叫做咩話第三女法庭啊，有啊，係啦。咁佢話其實所謂第三女法庭就唔係真係法庭，係個人性嘅審判啊嘛。 唔 係呢度咪就係講呢樣嘢㗎囉，即係其實我又覺得 ok 嘅，即係呢套劇又唔係講啲好誇張嘅嘢嘅，其實即係都係講個人點樣慢慢跌入去一個深淵咁下，即係由好少初咗好少錢，跟住點樣即係貪好少嘅錢咁，但係原來大鑊咁咗咩殺人咁樣啲咁嘅故仔，咁又覺得少有講呢啲嘢嘅，即係通常啲好誇㗎嘛講啲嘢要係咁，呢套就相對係平實啲嘅，即係啲差人又冇講到好神勇啊，好機智嘅。怪人又唔係啲話，即係話真係好大奸大惡嘅，其實都係逼不得已又唔殺咗一面口唔得啊，嗰啲嘢嘅啫。咁我話覺得幾得意嘅 ，OK， 即係咁我諗睇開人都有睇嘅，冇睇就有嘅。咁我覺得佢呢啲題材就接近翻一啲即係劇嗰啲咯，即係其實應該係做呢啲嘅。咁如果大家都仲好期待睇啲咩強姦咁就算啦，真係算啦。咁啊，系啦，咁同埋唔知咩突然间有鬼喎，真系我睇得下，又呢度都有鬼， 有鬼啊， 坤哥变咗鬼啊， 系啊， 死咗咁突然间出现咁，不过佢话大块田啲幻觉咁啊，但系佢拍法系鬼咯，系咯，即系嗰都几好笑嘅扮鬼咯，嗱啲人话啊嘛，大块田已经尽量带大家入戏啊嘛，坤哥就尽量带大家出翻嚟啊嘛， 系， 好笑啊嘛，好唔掂啊。唔係，我覺得佢平時做佢正常嗰就 O K 嘅，佢做鬼又誇張嗰啲。 啊，做鬼唔靚。 做鬼唔係好靚。咁點解唔係佢個女繼續做鬼啊？我諗啲人中意睇嗰個多啲啊。 係，就係啊。 咁睇下坤哥做鬼有冇好睇？係啊，佢女都死咗，點解唔係佢女變鬼先咧？啊 ，anyway， 咁啊睇下睇啦，今晚大結局。O K， 咁呢個都唔係最想講，最想講係另外仲有一套咧。哇！真係垃圾嗰套咩《與蝶同謀》啊， 係。 咁我又榮星要揾下咩鄭俊宏做男主角啦、啊。咁啊，因為我初初以為都得，但係唔得咯，實在唔得。你一睇就知道，其實入面唔得咯，孭唔起。 嗯。 咁同埋 羅家良喎、啊，好似 話。係羅家良。 係啊係啊。 去咗敵對喎、啊，咁啊講佢都係啲話就話做嗰啲即係商業間諜咁啦，又搞到初初好似即係佢哋咩職業特工隊咁喎，搞到咁，但係哇，佢成 team 人咧，仲弱雞過之前阿陳展鵬嗰 team 嘅， 係， 即係佢 成成對嘅嗰 team 啊， 係啊，佢全線都係揾嗰啲即係二三線嗰班即係演員做啊， 係， 做 咩唔起全部都 咩唔起真係咩唔起，即係佢哋大鑊過阿林子善嘅嗰堆啊， 嗯， 即係嗰堆好啲啊，仲係咁變咗你成件事好冇說服力啦，係咯。咁你阿賴慧玲，即係其實兩套都有賴慧玲做㗎喎，嗰套迷賴慧玲做個記者妹，呢套佢呢個仲大鑊，做個 suppose 係一個無口電腦少女， 係， 但佢又成日講嘢嘅，即係佢有時又無口㗎喎， 係， 咁你唔會有時㗎嘛，係咪？ 係， 係咯， 睇心情， 係咯，你唔會一時係凌波麗，一時係渣渣兵㗎，係，好怪喎！呢兩個完全相反嘅角色嚟，你有冇睇啊？阿新年有冇睇？ 冇， 係咯，都好古怪，即係唔得咯！即係佢呢啲係攞咗好多啲即係奇怪啊、動漫甚至乎科幻嘅題材，但係發揮得唔好。 佢都係抄抄埋埋抄埋一碟 喎。唔係佢個題材冇問題嘅，但係佢發揮得唔好。 係。 係啊，啲人又唔係好孭到戲啊，咁所以。咁啊，李佳芯咪繼續扮呢個小綿羊啦，即係一個好錯配嘅一個。 係調轉應該唔好做呢個先先得。 係，佢繼續做奸都好睇啊。 係咯。 佢真係女幹部角色嚟㗎嘛，應該做。 係唔知啊，而家成日啲好重量啊，揾佢。 唔知乜想捧佢做女主角嘛？ 係，但係個款唔似啊嘛，佢唔係呢種 style 啊。 但女主角一定係小綿羊嘅咩？ 唔知啊，唔係可以，但係即係我話佢，就算做都係做，唔可以做小棉。 主角可以係啲好醒嘅人噶嘛？點解弱小棉友咧？ 係啊， 係咯，好奇怪咯，係。 唔知係刁低咁樣寫。 唔係，即係你而家啲主角好多都唔係好正噶啦，即係亦正亦邪啊。 係。 係咯，咁就好睇噶嘛，小棉樣都好睇啊。 嗯。 同埋佢做小棉樣都好睇啊，主要 係。係佢唔係唔得。 佢唔好睇嘛，佢做小棉樣，我唔中意做小棉樣。 係。 anyway 咁啊，睇一睇啦，睇一睇啦，我又一般啦，即系迷就反而我觉得好啲咯，踏实啲啊，啲同埋嗰啲嘢细节噶，即系嗰个人点解会咁，佢系有细节噶，唔同平时嗰啲无线剧噶咯，咁啊，之前都有啲镜头嗰啲嘢交代系嘢，都做得比一般嘅无线剧好咁咯，即系咁啦，即系咁啦吓，咁啊，大家有兴趣咪睇下咯，今日完嘅，好啦，仲有冇？ 好啦，仲有冇？ 做乜突然间回音嘅？ 系，喂。 好，仲有冇？ 咪两句搞掂。无面超人下礼拜XA level 99。 哦，咁今集有冇做咗啲咩？ 今集系社长喺屋企整紧嘢嗰时，突然间啲差佬嚟到，跟住捉 Q 佢，跟住突然间发现佢病发，跟住送咗去佢 CR 路嗰度，跟住点原来后屘讲翻，即系佢等阿主角救佢嘅，佢就变咗，即系佢今次变怪喎，社长。因为佢中咗游戏病啊嘛， 哦，真系怪， 即系佢变咗只踩单车嘅怪，咁谂起主角即系变两兄弟啊，跟住就救翻佢嘅，即系打爆嗰只怪，跟住佢一变翻之后咧，佢用嗰、那个用变身腰带嚿嘢就吸翻只怪啲数据，跟住佢即刻讲话，其实系佢自己整自己拉嘢喎。 哦，咁点？ 哦，吓，等佢送嚟佢哋一度，跟住等佢有得走啊。系啊，咁佢话因为吸咗只怪嗰啲 data， 好似话完成咗佢嗰个即系呢个 level X 嗰个进化，跟住等佢变咗身之后劲好多。 系 啊，跟住佢嗰个用嗰个腰带召唤，即系平时咪召唤啲好似丧尸咁嗰啲火鸡头嗰啲嘢嘅。 系啊， 佢呢次唔系有召唤嗰啲，我扎人系同佢嗰个 level 10嗰个样一样嘅。 哦， 吓、啊，跟住佢后屘就我啲嘢缠住阿主角，跟住就。爆炸咁，跟住佢条腰带窿晒，跟住主角变咗冇得再变身咯。 哦， 吓，跟住佢话因为当佢即系帮佢清嗰个游戏病，报话咩，跟住所以唔杀佢，跟住阿社长就走咗。 嗯，好。 咁佢今集其实交代过近时，好似即系点解会识主角嗰啲嘢嘅。咁但系因为中间都啲文戏台讲，我都系冇字幕版，所以我唔知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整咗个新嗰个变身器，即系佢咩系啊？嗰、那个卡带啊，新嗰、那个，咁、咪叫咗个上次整汉堡包嗰条友整啊。 哦， 吓咁整咗之后咧，因为佢阿骑士高达飞彩嗰、那个就攞到阿桂里嗰个啲遗物啊，咁入边有啲 data 啲嘢咧，跟住佢好似话可以对付到嗰啲病毒嘅，咁佢将嗰啲 data 写咗落去嗰个新嗰、那个。哦，卡带到啊，咁原本啊怪医想用嘅， 哦， 系，但系啲用嗰时唔得，跟住变唔到啊， 嗯， 系啦，咁啊都系咁嘅，跟住打下，阿社长又翻间公司度嘅，但系可以控制埋其他啲火鸡咁咯，见到佢好似， 咁你讲嗰个新个卡就系咩？就系 level 99， 系啊，应该下集就会变 level 99嗰张卡，跟住主角用就会变咗个即系天元突破形态。 哦 ，OK， 好，嗯。下礼拜， 下礼拜就睇你冇教 嘅。今礼拜啫，今礼拜喺度我都未睇。 嗯， 好啦，好啦，冇啦，冇啦， 好啊， 咁下个礼拜有咩戏做？咁啊， 等，我报多一个，系，咁就系呢个樱花大战啊。 系， 咁咧，以为佢出新 game 啊，有条新片出嚟，咁但系原来咧系新 game， 不过系呢个老虎机嚟啊。 哦，老虎机 ，OK， 但系嗰个啲动画哇，真系做得好靓啊！不过佢就全 3D 嘅。 唔系，佢真系老虎机定讲紧拍声歌啫？ 真系老虎机、 哦，真系老虎机。 我初都谂紧，应该系拍声歌嚟噶啦，系嘛？咁你日本出开咁，通常都系咁啊，但系又唔系喎，佢呢个净系得个老虎机个样嘅啫，即系佢冇猪嗰啲喐喺度跑舞。 OK。 咁但系佢做得咁华丽嘅话，咁真系啊，不如拍翻套啦。 咁你真系叫人去日本真系有得玩喎呢啲大佬。 系啊系啊， 香港唔使纸有得玩嘅呢啲。 冇啊，香港连啲游戏机都唔会拎嚟嘅，就算有都。 系咯。 好，咁 咁啊有興趣去日本玩啦 ，OK？ 系， 好有冇？ 咁啊，会唔会再讲下嗰个咩消失的档案嗰单嘢？ 吓、啊，哇，咁啊，你快讲啊！ 啊，两句啫，咁就系话其实系咩嚟咧？就系、是、一套纪录片嚟嘅，就讲呢个六七暴动啊。 哦。 啊嘅资料嘅，咁就话嗰、那个导演咧，咁啊叫罗恩伟啊，咁佢都系知名嘅传媒人嚟嘅。 电啊，部机 ，OK， 你快啲啊，随时断。 系好。咁佢就话想抄翻呢个六七暴动嗰啲资料嗰阵时，发现咧，其实即系啲资料基本上冇晒，片啊得翻21秒嘅片嘅啫，同埋其他嗰啲报纸啊、杂志啊，基本上都系得翻好少，咁啊，所以决定去要访问翻啲人啊，同埋抄翻啲资料，咁啊拍咗套纪录片出嚟啦。咁喺呢个呢、這个国际电影节嗰阵时，咁谂住播啦，咁啊俾嗰啲啲编审睇嗰阵时咧。咁佢哋睇完就話覺得呢套片唔得喎，咁啊因為呢嗰班女聲呢太刺耳啦，咁啊同埋呢另外佢嗰、那個助手啊瞓咗覺之後，咁佢大哥人呢都話唔得啊咁樣，咁啊所以呢就令到佢呢條片呢就唔可以喺呢、這個電影節嗰個播囉。 冇乜特別啦。 咁啊，當然嚇，大家其實都知係到底係咩事啊？ 唔知喎，唔知咩事啊，係咁噶啦，係咪？ 啊，係啊， 唔係，因為都某一年啊，有一個嗰啲咁嘅香港藝術節啦，如果冇記錯，有一個外國表演團體，佢裏面有啲係舞蹈係牽涉到呢、這個文革嘅， 嗯， 即係有攞紅帽仔出嚟嘅，當然紅帽仔可以代表行匯豐銀行嘅， 嗯。 咁但係就有某位女士呢就出嚟話唔可以做。 係。 即係當然嗰位女士而家就將會成為呀 特首。 即係之類啦，即係大家知道我講邊個啦。係。咪佢裏面冇講清楚嘅，即係大家知嘅 ,ok? 係。咁就叫佢唔好做。咁但係人哋一個外國嘅表演團體嚟嘅。咁又喺你一個藝術節度，我做個表，咁喺香港做咩？香港有言論自由㗎嘛？咁甚至乎咩唔係連大陸都可以講文革㗎咩？可以講㗎，有傷痕文學，有傷痕文學㗎嘛？大陸有咩問題呢？ 戲都拍好多啦。 係囉，係啊，戲都好多，點解唔可以？咁係唔可以咪唔可以囉、啊。你做咩問點解啫？啊，多餘問題都，即係咁多。喂，快啲啦，喂，生日冇電 ，OK？ 嗯，好。 我个录音机冇电啦，我讲 ，OK。 系。 快 讲 啦 ，OK。下个礼拜咩做？ 好，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美女与野兽。 系啦，有冇其他？ 系。沉默。 有啲唔系啦。还有个咩救姜清道夫啊？ 系。好啊，好，仲有冇？ 咁啊， 咁啊，这个世界喺角落嘅导演见面场都有嘅。 系，好。咁啊，到再下个礼拜啦，就三月廿几嗰个系嘛？ Power Ranger， 千龙觉醒，点解唔叫？但系嗰啲入边啲字幕又咩新恐龙战队，但系佢套戏又唔会出恐龙战队呢个名嘅。 唔知道，系啦，咁我咪有可能佢又系有啲台湾嗰啲，咁又有啲系香港嗰啲嘅，唔知道。 系，今日有外星生物， 外星 生命， 系生命系。 咁啊，新啲画头咧，见到嗰只嘢好似都几，原来好变咗大只个。 哦，系啊， 系咯。 唔係應該係呀，如果唔係佢點會搵火燒上高。 唔係同埋佢有講過呢，就話原來火星點解會冇晒，即係好似冇晒生命嘅，冇晒人。佢話原來係就係呢啲生物令到火星變咗咁囉。 哦，係呀 ,ok。 係呀，即係火星曾經係有生命嘅，原來就係俾呢啲嘢消滅咗。咁如果即係話如果你俾佢落到地球，佢都會再次消滅地球啊。 嗯。 即係好似火星咁啊。咁所以佢一定要即係係咪要死喺太空呢？係呀。 是全部唔俾返去咁樣。 係啦，咁我覺得呢套都 ok 喎，又即係好似都好睇咁，我睇畫頭就係啦。 係。 有啲期待呀、 嗯、 暫時係啦。好。 咁。係。繼續。 機動隊啦係咪 係。同埋有套咩原子溫嘅不時色情電影。 係。 係。 好快啲做咩 咁啊之 後要去到星之營啊。 星之人系几时啊？ 不过佢嗰个都系优先嘅，就廿五号咯。 哦 ，OK， 系啦，咁啊之后攻壳啦。 四月有冇其他？头先都全部三月可以睇到 啊。仲有刀剑神域啊。 刀剑神域系几时？ 都系三月尾嘅。 哦哦， 三十。 哇，依三月好似几好喎，有啲嘢睇。好， 系啊。 四月有冇？ 四月，有食老魔灵啊，四月六。 喂，呢套唔得嘅呢套。 呢个蹲咗咁耐啊，原本廿三月喺度吞下吞下吞到四月。 最好唔好做咧，好垃圾嘅。 好似话俾人闹都好紧要 喎。唔好去上戏院啊，做 shut the video 算啦，出。 系。另外有一套虚拟都市啊，就应该韩国片嚟嘅，四月六。 哦 ，OK。咦，咁系咩？系科幻定咩？ 嗯，佢话系讲啲人就喺个game 入面嘅，即系喺 game 入面玩咁样，咁然之后就唔知做咩，话牵涉咗啲案件咁啊。 系几时做啊？ 四月六。 哦，以为要留意一下喎。 啊，系。 咪都系林精灵啦，系嘛？四月有系嘛？狂野时速八啦，系咪？ 系 啦， 四月十三啊呢、這个。就嗰个 B B 波士啊。 是 啊，波士 BB 水都是4月13日， 都话冇电啦，部机快啲 啊！啊，蓝精灵啊，拆弹专家咁啊， 系咁应该，但系而家仲未讲，应该正常应该4月27日，如果台湾就做银河守护队二啊，但系香港仲未讲咯， 咁快？ 应该差唔多时间噶喎，如果呢啲 系，因为美国就应该5月头。 哦， 吓咁、 哦， 台湾应该早一个礼拜，咁香港应该跟早一个礼拜，但系而家仲未 到，系咯， 冇 啊呢度。 你当系啦咁样 ，OK。嗯，系 咯，咁四月应该系呢啲啦。 好，咁就系咁多 啦。系，即系神嘅旅客头先提过嘅，就要去到六月先做嘅系嘛？ 系啦，五月啊，神剑阿七王啊，异形圣约啊，沙滩拯救队啊，哦，鬼蛙康乃贝尔啊，加勒比海岛啊，就系五月啦。系啊，都唔错啊！今年其实本身每个月都有几套啊。 三月点解好似好劲喎？好似好多。 系啊，三月劲啊，就系塞爆每个礼拜都有啊。 哇，犀利！好，咁三月我哋讲劲啲，下个礼拜，不过下个礼拜都唔系好劲嘅，都系只不过系呢个美女与野兽啫。 系。 再跟住个礼拜劲啊！ 嗯。 其余套嘅个礼拜系啊，好啦，咁啊，睇下有冇再有咩其他再加埋再讲啦。OK。 系。 冇啦，冇嘢补充啦，系嘛？ 冇啦，冇咁多。 好，咁啊。好啦，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我讲 email address 系 tasukusf@yahoo.com.hk ta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你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随时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我哋转个头会版上卖 audiocast.com 就同 sci-fi411，咁同埋呢个 sci-fi-backup.thisistep.com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更新咗呢，咁香港播放啊 ,catsquare.com 亦都會隨住更新㗎啦。咁大家去到呢個香港網台嘅 app 呢，就去 Record 嗰度呢會搵到我哋嘅，咁我哋星期一就會 update 㗎啦。咁就大家記得去支持返我哋嘅專業啦，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社動 sci-fi all the way。咁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是、facebook.com 社動 groups 社動339261276632嘅 ,339261276632 嘅。咁同埋聽眾咧支持我哋節目咧，記得分享我哋嘅 YouTube 啊！咁今集應該都會整嘅，係咪？今集都應該算係都其中一個重要啲嘅集數嘅，都算啊！咁啊，因為之前我哋停過啊，咁而家我哋早幾集嗰啲 YouTube 好似都又靜曬啊，好似係嘛？ 係 啊，大家分享翻啦，係咯 ，OK。好啦，咁講下我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你有咗 OpenSkyRadio.com， 你有逢星期一有呢、這個會後期製作版 OpenSkyRadio.com。好啦，咁啊，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